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系 Sunny， 我系 Tasco， 喺度为江山不打。 今个礼拜新上啊，基本上 又系一套啊， 就系、是、呢个原人生大战啦，系啦，呢个星空巨战，今次啲名啊咁改，系啦。咁啊，反斗车王三都系新上，咁啊，当然都有啲第二啲戏嘅，系啦。咁但系主要科幻啲嘅就系原人啦，吓。咁啊，反斗车王我唔知算唔算系科幻啊，因为佢系一架车就勉强当佢系啦， 以车化啦。以車化，所有人變曬車。 咁啊，一等我哋都會講講啲新番啦，係啦，即係上禮拜其實我哋係草草講咗少少嘅啫，嗰啲動畫新番一陣會再講。咁啊，同埋今個禮拜啊，有一件大事啊，其實都算係我自己覺得嚇，就係、是、呢個環球模型嘅結業啊，啱啱係琴晚係嘛，就 last day 嘅。琴晚 last day 啊，不過我知 係啦，咁啊都貼咗啲人哋啲即係去咗嗰啲即係最後拉閘啊嗰啲點，大家可以去翻群組即係。睇睇，不過就後生少少嘅朋友都唔大感情啦。後生少少我都唔係講好細個啫，其實我唔知唔知阿北打同阿新年有冇？ 有，我有回憶，啊、我喺嗰度買過飛機版當年。 啊 ，OK， 係。即係我諗呢個可能要再老啲嘅，即係如果你係八十年代已經係。是去的同埋當時都在學生的朋友 已經睇到係啊係啊，已經中意青 就呢個感情會深少少，因為當其時就冇乜即係點講，即係冇乜其他渠道去接觸呢啲嘢 啊啊 啊， 冇乜選擇係。 唔係話冇娛樂啊，娛樂都仲有好多其他，即係意思你想接觸一啲即係有咩玩咧？咁細模型其中一種，咁而細模型當中你可以接觸到好多動畫嘅。題材啊，因為即係你喺國家都未必有做，但係嗰啲模型有賣喎。咁你知唔知原來日本而家有套咁嘅機械人啊，或者套咁嘅嘢。咁當然軍事方面都令到我哋根本本身就唔係好中意歷史嘅。但係我你書本講歷史有冇興趣喎？但係因為從個模型都了解翻 炮啊咁樣棍好多。 係啦，嗰啲打車嗰啲軍艦啊各樣嘢。喂，同埋佢哋嗰時唔好唔記得有本雜誌叫做《精密模型》，咁亦都。系好精彩，即系介绍都系俾大家咁。咁一阵先讲啦，系啦系啦。不过我对今次呢个结业事件啊，同一般嘅情况有所分别啊。因为平时嗰啲通常系被逼迁啦，业主加租或者之类，一不冇即系下一代接手。今次完全唔系啊，纯粹因为即系因为有租收，所以唔做嘅。咁呢件事我有一个完全唔同嘅睇法嘅，所以 OK。咁呢个我都觉得好紧要，同埋啲咁关呢个猿人争霸战士咩，梗系关啦。其实我哋都系同大家打紧一场仗，不过大家系完全冇呢个意识。等一阵同大家解释系咩意思。 明白。 OK， 好，咁咪开始数榜。好。 好，咁啊数数榜先啦，我嚟啦，系嘛？好，咁啊第一位就系、是、哇，蜘蛛侠 Homecoming 啊，喺第一位啊，强势回归啊， 依然喺度，系啦，有三百几，接近四百场嘅场次，依然系最多嗰度，系。 冇错，系啦，咁啊 keep 住，咁点解话喂，其实人气佢又唔系话好劲喎，因为真系咧有第二啲戏啊分薄咗，咁啊就系第二位啦，今个礼拜新上嘅《猿人争霸战：星空巨战》啊，呢套啊即刻会详细讲啦，系啦， 都有三百几场噶， 系啊。雖然就出嚟個 expectation， 可能有好多觀眾都會有啲詫異，係啊，咁但係就我啊會點先？我好多 friend 都係知道啦，咁都會去睇嘅，最多睇完出嚟鬧嘅。好，第三位係啦，唔睇唔知，冇錯。第三位就係小朋友啊，《反斗車王三》啊 ，Cast 啊，喂呢套我睇咗啊，咁啊嗱， 呢個不如而家講兩句啊，有一陣。 係啦，我講兩句啦。咁咧，我就鬥啊，我都係小朋友戲，我特登帶侄仔睇嘅。咁啊，壞蛋將門人三啊，侄仔睇到咧，哇，舉曬腳，踢曬凳，笑聲不絕。反斗車王三，我全場有小朋友㗎，我睇都唔係好早，即係都晏晝場啊，三點鐘嗰啲好正常，全個戲院都係小朋友，冇人笑過，冇小朋友。 瞓覺車王啊，結果變咗。 係啦，而我個侄仔三點鐘，我未見過阿侄仔睇戲喺入面瞓咗，佢中段係瞓咗，我熬醒佢嘅，係啦。咁啊，佢 有人話今次個題材唔係咁細路仔嘅，其實 係唔係？其實嗱，佢都係一定就唔係成年，冇話去到大人。我估佢想拍少少俾啲叫做八至十二歲咯，即係叫幼童向。 哦 okay、 而最大鑊佢係好鬼大，拍到好細，即係如果係中國拍咧，啲人就會話佢係細路噶啦。咁你美國拍可能就 soft 少少，但係佢係好強調啲正確價值觀，係講到從後咁樣又暗完一次又一次， 哎、 又點樣逆境自強 啊？都好説教嘅。 係啦，係 very 説教，咁啊頂唔到啊！呢啲朋友咁 加上啲畫面，其實小朋友睇即係要，譬如你話啦，張美人係睇萌啦，睇啲嘢下巴位啦，睇跌跌碰碰噶嘛，即係有時你好簡單咁樣一個，即係迷你兵跌低咁嗰啲趣怪表情，小朋友即刻笑。咁你以依啲污，你去到邊？你當你反轉老朋友都會㗎，你即係咁即係咁高水準嘅漫動畫都會去嗰啲跌低啊、握手啊、喊啊，叫成嘅誇張。咁你已經笑咯。咁但係呢套真冇，佢即係麥昆又係咁咯。咁但係呢度有少少扭橋，反到超王今集即係我都穿埋啦啊劇透啊，好冇？啊、不過依一 part 係咪唔劇到啦？咁啊唔好講啦，嗱呢套你估唔到都係最後女權至上嘅，咁啊真係估唔到啊！嗱、哦，連反斗車王都收冚啊！呢、這個 brand， 即係證明你美國即係嚟緊所有，我懷疑即係連皇家特工最後都可能個女仔做主角嘅，呢套最後女仔做主角嘅，係啦，就 哦。 我想問下今次呢個粵語配音係林海峰同埋呢個咩李 西瓜 平係咪咁？ 西瓜。如果有睇《祖霸王》，當年《祖霸王》係森美小二郎西瓜， 哦、 就係、是、嗰個西瓜女仔、 哦， 都 OK 咯，幾幾好活潑嘅把聲，我覺得佢肯定會聽過小二聲啊，聲線計係啊，聲線計輩份上咁計小二高啊，咁但係就係、是、都唔差嘅，咁樣係啦係啦，咁啊結果唔穿啦，但係一定有少少漏橋。 用開藝名咧，我唔知係水嚟嘅，你明唔明？ 哎呀，我唔知係啊，唔係，但我見啲 poster 都寫西瓜，你講中文名我真係唔知佢中文定名叫咩名。 唔係啊，咪李晴啊嘛，三五歲喎，咩燈字我唔知。 我聽緊條係係係係係。 好。咁啊，大家有 啲人自己諗下啦。如果大小朋友嗰只係啦， 係啦。如果中年朋友就一流，係好嘅。第四位， 第四位有小朋友至愛啊，《壞蛋掌門人三》啊，少少講翻啦。票房報捷啦，佢而家依一刻啊上咗，應該第二個禮拜啦，14日佢已經超過4000萬啦。咁啲人估算佢係會8000萬嘅套戲，甚至乎贏《美女與野獸》嘅。而家依一刻啦，票房冠軍係《美女與野獸》6800萬啦，就係 咁 樣，冇錯，係啦。好， 繼續追啊！如果有小朋友啊，或者大朋友未 family， 你冇嘢做又睇呢度啱啊！好，第五位 娛樂之霸。好，第五位就上禮拜冇講，今個禮拜我睇咗許鞍華 N 姐執導《明月幾時有》。咁啊，原來下句就唔係搭住人長久喎，原來係把酒問青天。咁我就真係好 honestly， 因為蘇式嘅師爺嘅真㗎，即係下句係把酒問青天。咁我又調翻轉啦，俾阿 N 姐自己苦心自問啦，問問青天套戲係咪認真拍先咧？因為你問我咧，我就好中意 N 姐嘅，我覺得好神嘅，女人40，男人40，even幽靈人間。我套套我都追，我天水圍日與夜，夜與霧兩套劇唔同取向，正到爆，我就覺得啦，我係呢隻嘅。咁我黃金時代我已經失手啦，上集啊，但係黃金時代我睇得都係用心拍，不過就拍即係叫做或者可能個方向即係我唔啱睇啊，我都唔敢講，我唔敢講話黃金時代拍得差嘅。不過我 呢套佢衰咩？ 呢套佢拍得差，佢唔用心拍。 咁大鑊， 同 你講。 呢套係你估唔到嘅，呢套係。唔知咩嚟噶，佢又唔系。 周迅都救唔到咩？周迅喎、 啊，周迅啊，梗系好戏啦。譬如佢隔篱个彭于晏挫啊嘛，彭于晏做紧超级英雄嘅，佢一个可以打100个日本仔嘅，你当 咁咩？ 即系挫嘅，系啦，超级英雄嘅，可以直头杀神装逼嚟嘅，佢冲埋去立日本仔啲枪，佢冇枪嘅情况底下杀咗一队日本兵嘅， 即系抗日神剧。 有开得人两边，我冇呢啲啊。 冇噶冇，但系又都好夸啦，又讲起飞檐走壁。總之又喺啲屋度跳來跳去拍酷嗰隻嘅，咁又可以無端端又出現嘅，又無端端唔見咗英雄拍法嘅，超級英雄拍法。 有冇講佢中國發明咗啲唔知咩藥，佢拍咗變咗超人 咁 嘛？ 咁啊冇咁誇，冇咁誇。總之佢與生俱來係咁好打，冇解釋。 大家用另一個定位睇咪好睇咯，喂。 咁跟住第二咧， 中國隊長改翻個戲名做咁啊掂㗎。係 啦，第二咧佢 poster 呃咗你啦，其實套戲唔係周迅主角嘅、哦、，OK？ 套戲主角其實係 Didi 啫，即係葉德嫻。咁佢阿媽做主角， 咁都唔會渣噶。 誒嗱，佢阿媽做係好戲嘛。咪就佢阿媽其實飾演就係佢代咗阿佢個女啊，去運情報，但係就喺個碼頭做一輪陰差陽錯，就俾人截獲咗個信息，咁啊拉入去，咁啊從而就有個搏鬥救唔救佢阿媽。但係救嗰隊遊擊隊隨時會犧牲，最後佢哋選擇唔救嘅。咁啊個阿媽就俾人打敗嘅。OK 啦，大 Q 係咁啊。講個劇透啊。咁但係咧，佢阿媽隔離有個 partner， 個 partner 係黃遠之。黄远之做翻金鸡，黄远之做翻金鸡，黄远之做翻金鸡，几 唔系啊？ 呢两大要点咧，系完全摧毁，系布鲁腾成套戏，同埋仲有第三 part 系最唔掂嘅，成套戏佢扮系真系 N J 咧，同啲真实游击队喺度对话嘅， 佢係一個對話，跟住回憶，然後變片段嘅，即係你當係喺度傾緊偈，咁係一個好似報告寫實文學咁樣。弊在佢其餘啲遊擊隊都係真嘅，但係到影佢嗰個咧係梁家輝，梁家輝飾演其中一個小鬼隊，即係喺入邊嘅小朋友。嗰陣時就係最後阿彭宇仁救咗，當佢救當跟跟住彭宇仁做嘢嘅小朋友，由佢嘅視點講翻呢段， 即 係當係 佢喺現代係梁家輝。 係啦，咁但係好撞咯，因為 怪喎、 啊。係啦，但係擺明梁家輝係假噶嘛，佢都用心演嘅，梁家輝演得好嘅，但係你困落去人哋嗰啲真嗰啲，咁你一定知道佢係 又奇怪啲， 好撞咯。但係佢呢個好抽嚟嘅，當你睇到好入戲，佢又抽翻出嚟喺個喺灣仔嗰度做訪問。咁但係梁家輝又喺度做啲演繹啊，唉，係啊，都要揾食㗎，咁即係又有啲生活壓迫咁樣。佢講佢揸的士嘅，即係梁家輝飾演嗰個。 我明，我明。 好偷啊！ 其實應該現代嗰 part 係 documentary 嚟嘅，但佢就 係啊，你全真啊嘛，你邊有佢真？你交梁家輝 啊，抄曬。除非你全假都得，你現代都可以全假都得，佢又唔 係。係啦，你唔好咁樣撞咯。咁情況又係你 假，係啊係啊，咁樣 你亦其實亦得閒啦，絕對孭得係一個人就做嗰幕㗎啦。其實黃遠之側邊做下巴啫喺度搞搞笑笑。佢好似咧 到你抽啊，黃遠之喎。我冇抽喎， 係啊，咪真係差，因為佢咁嘅情況，佢傳情報，黃永之可以傳咗情報啦，然後走埋去話，有冇執水食啊？好肚餓啊！喂，許鞍華嘅戲㗎，唔係王晶㗎，大佬，你加呢啲對話佢做乜嘢？我好認真睇喎，我突然間抽曬，跟住仲喺度，唔急唔急，不過快啦咁。 佢冇用啲好奇怪嗰啲話啊，又有大陸杯啊。有冇啊？ 系啊，有啊，佢用翻金雞嗰只演繹嘅陰公， 有冇啊？布魯圖咁谷起咁起降噶嘛？ 有班布魯圖谷嘢，但係又唔係成日咁谷降，好恐怖。加上佢隻眼又細咧，又成日喺度又即係咧，而家我都 嗱今個禮拜唔關我事啦，係不打抽嘅有冇？ 唔係我真係插印度，因為我唔明咯，明咗幾少？但係入邊其實佢所有嘅配角都係無線或者叫做明星嘅。真係過場兩秒都係出名嘅，譬如佢一開頭個彭宇仁個上司突擊隊隊長出咗30秒啫，講咗三句説話，嗰、那個其實係呂亮偉嘅，型嘅， 唔係啊， 係啊，佢嚟幫拖咯，但係佢型嘅，所以嗰陣時開頭睇入戲嘅我，點解一去到彭宇仁出場，我錯到咁。錯到隻嘢咁樣就，但係因為周迅好戲嘅，周迅佢做到好好內斂，同埋佢好做到嗰種即係嗰段時間，佢係 幾年佢唔係女主角嚟嘅。 咁都算叫，但係就好大條線嚟講佢阿媽嘅其實。咁佢因為佢唔係成日出現嘅，其實周迅係啦。咁你可以話係其中一個主角意思，因為條線都係講緊佢同佢阿媽依個 flow 嘅，即係咁最後大部分人死曬嘅，就死定周迅同咩嘅啫，同埋阿彭宇仁。 喂，如果你講個 cast 其實全部都演技派嘅，不過 係啊，其餘嗰啲係啊，變咗就係啊，何華超超哥何華超，跟住做咩你見過好多都係你識嘅，譬如啊又有大冚姐，又有阿阮瓊丹，跟住總之好多勁人嘅，即係又有無線嗰啲金草啲落曬嚟嘅。 阮瓊丹冇搞笑啊，今次 但係阮瓊丹個角色嗱，人哋真係做到啦。嗱，黃遠之嘅角色我唔知係咪擺喺度個目的想有啲戲劇效果。咁阮瓊丹係做得真大有演技效果，佢做一個大冚姐，喺3年8個月都有人結婚，咁結婚都要大冚姐嘛，但係又講佢啊三書六禮乜都唔做，重揀，咁但係咧又咁啱同一時間有人結婚，咁話佢原來要揾個大冚姐係冇屋企人死咗，佢就諷刺翻喺呢個年代，人人都有親戚死咗，能夠揾到個大冚姐冇人死啦，全香港得佢嘅啫，咁所以佢一個人跑幾場婚禮。咁但係就個婚禮咧係好簡單嘅，即係派麵包嘅啫，食完個包就完嘅，咁即係有啲嘢抽嘅，咁佢個演技花嘅， 難得有一個講3年8個月嘅題材啦 ，anyway 係 咯。嗱、你問我佢啲資料搜集同埋佢嗰啲景就真係有用心嘅，但我真係覺得冇理由響華接呢個題材咯，因為你問我佢又唔係拍歌仲，佢又唔係拍愛情喎。佢又唔係拍嗰段親情，咁我真係覺得好不合 理。又唔係抗日，又其實唔係賣啲民族，幾紅， 仲要完得好突嘅，殺完無端端咁樣，咁大家都理解啊，佢阿媽會死啦，即係你啲拉入去嘅死。咁啊死完之後，跟住後屘講少少愛情線又冇交代，突然間跟住講翻梁家輝，我都要揾食啊，咁啊揸的士走，咁一個傻去翻現實完咗。 我唔係咁啊，可能個處理比較唔係好一般嘅電影啦，係啦，咁啊可以睇一睇啦。 即係你話普通演導演拍，肯定拍唔盡咯。 處理係比較特別。 系啦，唔系咁正路吓，咁 系啦，即系你许鞍华抬头又讲到咁，你入去又真系又系报晒警，报得警啊呢套系。 唔知睇过先知啦，可能又有人中意咧，系啦，咁又场次好少得廿一场嘅，系 冇错冇错。 好，快啲人都未报完啊，榜都未数完 啊。好啊，第六季就《变形金刚：终极战士》啊，仲喺度啊。其实就虽然话住插啊，票房都唔差，都4000万噶啦。好，第七位我想睇，但系未睇《魔道少年》剧场版《龙之泪》啊，因为我知漫画版。就完啦，系啦，仲有几回就完啦。 小星的尾巴，得几场嘅啫， 系啊，即系尾巴，冇错，系啦，系啦。 系，净系 第 五 女侠仲喺度。 第八位神奇女侠啊，嗱，劲啊，都过系啦，都过4000几噶啦，佢。好，跟住就，哇，呢套正，得意喎。 第九， 四围走，系啦。 咩嚟？ 讲宠物情主人，宠物主人咯，又欧洲片嚟噶，系啊系啊，嗰啲立场。 欧洲片 ，OK， 系啦，欧洲片。咁啊，未睇我都未睇，系啦。咁但系就嚟紧仲有套正啊，咩《Boss Purpose》咁啊，惊为天人喺大陆已经好收得啦。 嗱呢套头先讲到《蜡像狗》咧，都系百老汇电影中心同埋呢个IFC 两间 鬼佬戏院啦，系啊，鬼佬戏院做啦，系啦，冇错。系中意睇就睇啊，系啦。第十今晚打丧尸仲喺度啊，咁啊，今晚打丧尸咧已经先有个奖啦，佢系荣登嘅咧咁历史以来最勤力借票嘅电影。系啦，佢系借足15日，日日讲紧系跑30几场，佢系分开3-4个团队，日日借，我真系俾佢诚意打动啊，吓就咁样，咁啊看官自己睇啦吓，我啊 但系有啲人想打佢，你打 系啦，有啲人想打镬，嗱咁咪有承担咯，明知入到戏院咩分咗俾人哋抌纸巾嘅，照入。唔好讲嘢， 将打横出翻嚟啊，大佬。 咁啊，可能有保护嘅，咁你黄敏奕嗰啲有 fans 嘅，有啲兵帮保护佢咯，系啊，系嗰只鸡啫，佢又够胆打只鸡。 最冇啦，最弊。系啊，好，咁啊，喂，其实有啲咧就喺下边，但系咪新嘅咧？我见到有套叫做《干杯入 嗱》，呢套真系要阿夏木贝先讲下，因为呢套咧摆明夏木贝要睇啦吓，你知佢品酒之即系品酒皇后。咁啊，呢杯讲日本酒嘅纪录片，我觉得正，不过其实未正常嘅。是優先場嚟嘅，係啦，下個禮拜 先場，明白， 冇錯，無名女孩都係優先場。咁另外仲有套就我頭先講嘅，之前嘅咩戀愛病發嗰個男主角啊，其實佢泰國而家一線嘅，咁又有套愛情片上咗嚟啊，容易受傷的男人都係優先，下個禮拜先上，冇錯， 係， 咁數到尾啦，冇啦，其餘嗰啲都係啲舊嘢啦，應該。但係喂，我見到你啲名字翻張嘅，咁有上咗嚟， 唔知啊， 好，就咁， 好，係好啦，咁以上啊係。香港嘅观众用脚同荷包去投票，咁你就以作参考嘅，唔需要信晒，你可以有你唔同嘅选择。好啦，咁我哋开始讲戏啊，咁唔鍾意听古仔，唔鍾意穿桥嘅朋友就熄机。 好，接咗夏木贝入嚟啦 ，Hello 夏木贝。 喂 ，Hello。 Hello， 早晨，早晨， 早晨。 Hello， 喂，系咪啊？喂，咁啊，梗系讲讲人猿争霸战啦，系嘛？趁呢个位吓，咁啊，喂，可以剧透可以啊，即系放胆讲。喂，咁我就咁啊，睇个字面数，又系去到第三集，宣传又话要叫做咩终极一战啦。咁我 basic 就人类会打猿人啦，系嘛？咁呢套都有嘅，又唔可以话完全冇。咁但系就系一开头嗰场就都唔知都算系嘅，5分钟咯。咁之后咧，成条大桥都唔系咯。大桥我都变咗咧，孤星泪加呢个救心行动咯。呢下我真系着着，即系坚着。第一，点解要玩孤星泪咧？嗱，你我明啊，你猿人你话做整断啲奴隶啊，又好似咧劳工阶层要起义咁嗰啲，咁你无谓啊嘛。你呢啲嘢老生常谈啊，老掉话都不得了。咁咧40年前都已经有。咁你冇意思，我覺得又要拖咁長，咁跟住後屘救仔，咁嗰段又係鬆，我覺得好鬆啦，即係你救仔救到就話喺下面咁掘掘啲地窿，但係嗰啲地窿紙咁薄嘅，即係嗰隻手指篤啲沙都流落嚟，咁跟住伸個頭出嚟，最大鑊就嗰個十方圓嗰個下巴，我真係見到樣衰，其實佢咪即係好似咕嚕咁啫嘛，蝦比人嗰只咕嚕咁樣，即係其實 Exactly 都同一個 CG 嗰個人做嘅分鐘，咁啊咁結結骨骨咁 啊。嗰個蜘蛛嗰個人做咗阿海撒而家， 係咩做海撒？類似啊，咁做咩？邊有個咁嘅角色？總之即係嗱，你問我應該調翻轉啦。我都知道你話喂，我唔係話純粹因為佢冇打而失望，我俾咁低分，而係我第一我唔贊同佢點解會嚟到呢集先會冇打啦。呢個第一啦，我係唔認同佢個方向嘅，亦都覺得佢唔應該咁拍。咁算 就算呢份我當係文藝片入場，咁我都覺得佢係差過第一集好多嘅。咁點解？因為成日都係嗰句文藝片係以情推動，我唔揾唔到情啊。點解咧？就因為第一最有情嘅，第一就係佢個阿仔同阿老個老婆就一開始死咗嘛。咁又係個仔又死得兒戲。喂，話曬海撒之子啊，哇，俾少少蘇沃佩得唔得？即係我睇唔到佢點死。 其實都係啊，我都覺得佢哋即係佢老婆同佢個大仔阿 Blue Eyes 係死得好求其啊。 係咯，你起碼擋阿媽一槍都好啊。咪咯，系咯，仲要系嗰只胶袋点解要跳咧？我唔明白啊，啲点解要唔聚埋咧？佢横掂都打紧，反而你聚焦啊，火箭打低一个佢又有拍嘅，即系嗰啲侧边嗰啲流罗打几只又有拍，最紧要海杀之子冇咗。咁我唔明点解第三集先又摆翻条话喵即系叫做杀子要报仇，私人恩怨 V.S. 种族领袖呢条线咯，我觉得又系个导演好一厢情愿。即系嚟到第三集啦，呢啲嘢又系讲咗四十年嘅，讲来讲去都系咩领袖特质啊，点样啊咁样啊，为个种族啊咁样，咁然后夹自己私人恩怨点咧咁样，咁我唔觉得应该咁摆咯。咁然后之后最惨就冇咩角色佢可以同佢有情。我成件事，我覺得啊，今集海撒好獨立噶嘛，係好自我啫嘛。咁佢都冇嘢嘅，即係你問我加嗰個雅嘅女仔又係，即係我覺得無謂咯。即係有人話帶出人類與人猿人其實可以相處，咁但係呢個 point 咧第一集咪講咗咯。Even 你之前四十年前嗰啲咪集集講噶啦，咁乜有加啫？咁我好重複咯，呢樣就係啊。不過我俾啲時間大家講下。 今集加個女仔係有少少想refer 翻佢哋，即係系列嚟講，佢哋成日都有一個，即係有個 Nova 喺度噶嘛。 係， 即係但係佢 有個愛， 即係佢係啦，即係佢以前舊版本啦，即係40年前嗰個版本，同埋佢之前啊 Tim Burton 嗰個版本都有 Nova 噶嘛，但係佢今次其實叫做reboot 版，即係有即係由 Wise 開始，其實係未有呢一個咁樣角色，我覺得好似有少少夾硬加落去。咁點解今集我自己麻麻地呢？其實最大原因係我反而覺得係因為我 expect 睇一套sci-fi 啦，即係我想你即係我想套嘢係，因為我睇Plan of the Apps 咧，我期望通常係佢裏面會有啲 message 係帶出嚟嘅，但係我覺得今集佢 message 係好少，我唔可以話冇。但係非常之少咯， 係啦，同埋嗰啲 message 以往有咯，係啦， 係啦，即係佢講一個好似係好普通嘅即係復仇故仔咯，咁你即係呢啲都係咯，即係我唔一定要睇 Plan of the X 噶嘛，即係我睇呢一套我係想睇你即係對一個咩即係人類啊各樣嘢啊有啲反思嘅一個故仔，但係今次嗰個反思係即係相對喺前兩集都要少咯，咁所以我自己唔滿意係條大橋咁樣 set 咯，最唔滿意啦應該話。 冇錯，冇錯。喂，你哋講下先。 我去講。 你哋又講下。 係啊。 即係想聽下我哋點解覺得 OK 啊？係 啊係啊。 嗱，咁我代表翻覺得 OK 嗰啲人啦，我中咗好多意見，唔係我自己意見嚟嘅。 明白明白。 咁我睇咗好多人啲回覆啊嗰啲咁樣，綜一綜合先。嗱，覺得好睇嘅人咧，咁其實北美都好多嘅，其實鬼佬嗰邊都幾高分嘅，即係我又覺得都幾出奇嘅，又係調翻轉啦。咁anyway， 咁我交代下點解覺得好睇嘅人點樣覺得好睇。咁其實咧，佢哋會覺得呢套戲其實係喺內斂咁樣去講一啲嘢啦，佢就唔同以往嗰兩集啦。嗱，我自己覺得佢呢集都有佢嘅問題嘅 ，OK？ 因為佢去到第三集咧，仲喺度不斷講緊即係佢嗰個立場問題啊。即係我都覺得咁係有啲係會唔會已經過度啊呢一度？對我嚟講都我都覺得係。但係咧，咁算啦，咁我咁佢係用呢個取向咁我唔可以挑，即係話佢個取向錯先咧。我當 OK， 咁你用呢個取向，咁你拍得好唔好咧？咁我覺得今集咧係冇第一集好睇啦，我自己覺得都第一集最好睇嘅，暫時我自己覺得。但係咧，因為我自己就唔中意上一集嘅，咁起碼咧今集就好過上一集嘅。我對我嚟講 OK， 咁好啦，咁一般人咧，咁佢哋會睇到今集其實佢哋會有好多寓意嘅，但係啲寓意咧其實好隱藏下嘅，其實都咁你係要去掘嘅。嗱，咁不打都會質疑啦。哇，有搞錯咩？喊咗三次，喊咗四次嗰啲咁。咁但係事實上真係我又見到有其他人佢哋都有人咁講喎，係 你話呢個 emotion 點解 deliver 到俾佢哋咁？咁我覺得今套戲咧，其實係有其中一樣嘢可能有關係就係咧，佢其實冇乜對白嘅，佢成日喺度烏咁嘅人員話咁你其實要睇個唔係你睇外語片睇字幕唔緊要啊，因為佢外語啫，但佢有感情噶。佢講某個語言有感情嘅，但係呢套戲咧，其實星星就表達感情，佢咩感情都係烏嘅啫。 係，唔係好睇得出 嘅。Sisa 個樣係似人啲，其他星星佢真係做翻星星。咁其實星星嘅表情係同人相反嘅。 係。 即講現實上，其實同人相反嘅。即其實你會見到佢個樣好似好開心，其實佢唔係開心嘅。其實調轉咁，但係當然佢呢度佢唔會咁做啦，因為咁你會錯意翻咗。咁佢就好似有時就係做啲即係盡量等你好似可以 get 到，但係喂真係 get 唔到嘅。老實講，即係如果你淨係睇嗰啲樣就 get 唔到。咁就手語如何咧？手語佢亦都係冇乜點影得好清楚啦。因為佢有時都係比較 close up 啦，咁你都見唔到。即係話聾啞人士睇咧，佢都唔知佢講乜嘅，因為你都淨係聽到烏烏聲，唯有都係睇字幕。咁呢一件事都。相信會有幾大影響嘅，因為呢樣嘢係全世界一樣嘅，因為冇人識聽聲音話嘅，基本上咁大家都睇節目，咁但唔知點解咧？啲西人佢又睇得幾代入到，反而咁有好多位佢哋都會係有反應，即係有啲笑位又笑咁。 你話香港 佢哋又覺得哎呀好慘啊！ 但係你話香港個喊位喊喺邊？其實可以喊嘅話係咩？係啊，佢個 fans 死咗， 其實 我唱死咗， 大家係一樣嘅。 Okay? 我 get 到嘅真系，所以我就請教下個喊位喺邊啫。我真係套戲好平嘅，其實 我都唔係好感覺到嗰個位係。我反而 冇噶，真係冇噶。你 get 到先 get 到嘅，其實 get 到人佢哋話 get 到嘅。 好明， 我唔知道佢哋覺得邊個位 廁所咯套戲。 唔係，我唔知佢哋覺得邊個位係喊啊。咁但係我自己會覺得佢有啲係。其实只是一个 shot 嚟嘅啫，即系好似嗰只砸嗰朵花俾个 Lova 啊，个女仔嗰只星 星，砸俾佢嗰个。 咁个女仔系喊，咁其实咧，佢嗰啲感情位系因为佢其实系好，其实佢 develop 得好快，佢啱啱即系好似冇耐先砸个花俾佢，咁跟住 我头 先都唔使好耐，佢就已经关好亲，咁跟住佢个女又喊到好哭出乌拉，咁但系咧有人我都见到有人系即系会有触动嘅。起碼我在場 又做埋死亡 fat 嘅嘢，今次真係死咗係嘛？ 但我覺得 Nova 呢一個 Nova 我麻麻地嘅，因為我覺得個感覺似係即係似異形個女仔啊。 係都係，都係 係咪同一個人？ 作用唔係好強。 唔搞錯，咁梗唔係同一個人咯，大佬幾 廿年，幾廿年啦，都變咗即係中女 係。我諗緊係咪個女啊？咁似好似係好過 個女仔真係大佬。唔係呢個係本咪關燈嗰個細路女咧，講咗俾你聽。 係，咁但係咧，即係我自己感覺上，應該係佢係想 present 或者人類退化，但係我覺得呢個女仔只係俾我覺得佢係即係有啲失語咯， 新品種 咯，但係你唔覺得佢係即係你唔覺得佢係退化，即係你唔覺得佢係思想 嘅。我覺得佢都好醒啊。 系咯， 佢好醒啦，就咁佢只系讲唔到嘢啦。 系啊，纯粹冇语言能力啫嘛，系咯，佢唔似其他。 系啊，同埋佢都好快，即系其实都学到啲星星话啦。 系后屘识添，就摸喉咙嗰啲。 系啦，佢都系学到嘅。咁其实只不过系话即系唔可以话一个退化咯。佢只系即系好似叫做即系你如果当呢个演化论，你只系。覺得是開始有一些人類演化成是其實他們是可以跟星星共處咯，即我只是我是這樣去 get 到，我不覺得他是有即是你看到那個反派有說那個是不是上教還是 上教 上教我不記得 就是 他有說嘛即是他回憶他說即是他看到他的兒子他覺得是沒有了人類的一些東西覺得他退化了一個 animal 一些primitive 很原始的東西我又感覺不到那個即是我感覺不到這個 Nova 是給我一種叫做比較原始的東西 有什麼問題 即是說不到東 西其實他只不過那個病毒他過度的人就會變成這樣那是這樣又不可以繼續生存嗎這樣那當然這個他亦都唔想係整到件事係好即係太過無助啊嘛！如果你好似之前嗰度喪屍細路女嗰度咧， 咁你舊人類，如果我要你過渡咧，要變成半隻喪屍，咁同埋當然佢嗰套個設定啊，更加係其實啲大人已經冇機會變啊嘛，即係佢哋一定要喺胎裏邊先可以變到，咁嗰個就冇得揀啦，即係你舊人類一定要選擇死亡。咁但係呢度唔係噶嘛，其實最屘係上教都領咗嘢噶，其實佢中意最多 係過渡。係咪來自個公仔？ 佢就係選擇， 係咪暗示係咪來自個公仔噶？即因為 我呢個唔係暗示啦，把講到明啦， 係咯，話係個公仔，係 咯，咁啊傳染性，咁照計應該全部人都奶噶，照計，因為佢因為 佢攞個公仔，我可以講一個更加荒謬嘅俾你聽。其實咧，第一個感即係感染到呢啲嘢嘅源頭，應該就係猩猩。咁其實佢冇理由佢哋同啲猩猩一齊住嘅。啲猩猩佢唔係變咗之後冇病毒噶嘛？佢其實佢一所有人變咗之後都仲有病毒㗎。係 啊，係啊， 應該係由猩猩，即應該同一樣嘢嚟嘅，即令到人類，即佢哋所指嘅所謂退化啦，同埋去 同一樣嘢，咁所以佢哋喺冇遮冇掩又唔著防護服之下，同啲猩猩住埋一個軍營咁，咁其實佢哋都係等奶嘢啊，即係好奇怪，其實冇， 所以我唔明 㗎，其實佢哋自己知㗎喎，即佢哋係 啊係啊，啲軍人知㗎嘛，要㗎， 呢樣嘢係人類做出嚟嘅， 聽唔到夏木貝講咩？ 係啊，即我話呢樣嘢其實。班人類係知噶嘛，即係話你哋 知，如果唔係唔會殺個三個人啦。 然後我哋啲人類退化都係其實都 係知 人搞嘅，咁其實佢哋知嘅喎，但係又完全唔明咯嗰。 所以其實 冇辦法㗎，佢呢個冇去，即係佢冇去處理到咯，即係同一般 同佢劇情上係模糊㗎，即係你就算你話睇咗前一輯補補嗰啲都唔明，唔知佢做乜嘅。其實都冇講嗰啲病毒係咪同一種病毒。同埋出面究竟 你睇平時啲喪屍片，你有幾多套見到你著防護服作戰嘅？有好少，但其實你喪屍片一樣存在呢一個嘅問題嘅。咁其實呢個問題就呢套戲佢都有呢個 question mark 啦。即係如果要問起上嚟，呢個的確係一個好大嘅漏洞嚟嘅。我睇陣都覺得係 啊，好多 忽。咁佢呢套戲咧，因為佢成日咧就喺度點講，即係嗱，或者咁講啦，即係佢哋話中意嗰啲人咧，就其實佢揾到好多 meaning 喺後邊。咁但係呢啲 meaning 咧，你係要即係睇完之後翻屋企諗好多嘢嘅，即係其實例如乜嘢咧？例如即係即係人類就唔肯去過渡啊， 嗯， 或者到底新人類同舊人類係咪真係一個完全唔同嘅嘢嚟嘅咧？咁即係呢個你大家睇 X-Men 咁多集都係講同一樣嘢啦 ，OK 嚇，即係咪真係唔同嘅嘢咧？咁但係舊人類就係好 stubborn 就覺得。唔係啊嘛，佢認為唔係同一樣嘢啊嘛， 嗯、 即係嗰啲所謂， 佢認為呢個係退化 咯。其實呢個係唔係退化呢？因為如果你睇翻舊版咧，嗰啲人係有心靈感應能力㗎。 哦，明白，即係只純粹冇語言能力，但係 佢有心靈感應能力，因為進化嚟 嘅 喎，其實 有少唔同嘅。即係舊人唔係舊版嗰班新人，即係佢係有兩種㗎嘛。 係啊，兩種冇錯。 咁就係變咗真係叫做退化到好似 animal 就被奴役㗎嘛，有一班。咁另外一班佢有啲超能力嗰班，其實係因為喺受咗核輻射感染㗎，係另外一樣嘢嚟嘅。 係啊，但係佢冇講過咧，佢哋嗰啲人係因為感染而退化嘛。其實嗰啲人佢唔係退化，因為最尾嗰個女。都有講嘢嘅， 係 即係講舊版啊，即係嗰個靚女版，佢最尾都有講嘢。其實佢根本佢哋係失去咗文化啫嘛。當時佢哋講嘅係，其實佢唔係有個即係 physical 嘅，唔係有個語言障礙。係，我明白你意思啦，明白明白。 但係佢呢套戲就扭到佢變咗係好似擺咗個 病毒， 係變咗咁。 即係冇所謂啦，因為其實都係創作嚟嘅啫，佢都重新創作啫嘛。 係啊係啊， 佢哋嘅設定係咁咯。 佢而家改咗係咁咯， 系啦，咁但系即系我自己感覺，我就覺得我自己相對，我覺得冇之前兩集帶得咁多嘢咯，同埋中間有啲位都係太快咯，我認為。即 其實你想唔想聽下佢哋睇到好多嘢嗰啲人係睇到啲乜嘢？ 我想啊。 係咯， 嗱咁其實咧，而家群組都貼咗一啲出嚟嘅。嗱咁佢哋大致上都會提到有幾樣嘢嘅。咁其實係人類舊人類唔肯過渡啦。即其實佢可以選擇過渡，但係佢哋選擇唔過渡嘛。佢寧願扒低曬，即係嗰啲即係佢見到變咗嘅人啦，同埋佢自己啊嘛。最尾佢都扒低埋自己啦，係咪？即係阿上教啦。咁呢個其中一個層面啦。咁跟住阿 Sisa 就自己嘅內心掙扎啦，即係佢慢慢好似佢都好似雖然佢呢度就講佢越嚟越似阿高巴， 但其實佢亦都係同個上教好似嘅，其實佢慢慢變咗，即係佢慢慢會喺個上教身上睇到自己嘅黑暗面。咁佢哋好似話佢哋係選擇去做比人類更好嘅種族啊，呢啲咁，即係呢啲咧，如果簡單講係只可以係咁啦。咁啊咁啊同埋咧，呢、這個 Lofa 佢代表嘅意義咧，喺呢度入邊啦，佢哋睇到有 OK。我轉述嘅啫，咁就係、是、其實係其實人類唔係唔可以同猿人和平共處嘅。佢就話就係話咧，當你個啲人啊，唔係再好似而家咁樣，即係呢班舊人咁，即係諗咁多呢啲咁嘅嘢啊。佢就話，即係佢所謂嗰個退化咧，其實佢只不過諗嘢簡單翻啲嘅啫。即係佢係咁嘅理解啦。OK， 即係佢唔係講佢蠢喎，即係佢單純啲啊。咁當然，呢個係一個細路女嚟噶嘛，所以我唔知啦嚇，即係對呢佢個種族比較單純啲，因為佢係細路女。咁似乎咧，佢呢度嘅版本咧，就呢、是、個 Lofa 就會即係咪成為咗你族人一部分嘅，就唔係好似嗰、那個舊版咁係一個奴隸嚟嘅。 嗯。 嚇。 咁你完？ 咁其實佢哋總之佢哋又睇咗好多，未完未完。其實呢個 我知道嘅十方圓啊，點樣特別整個十方圓出嚟有咩特別咧？好似十方 圓。哦，那個其實係咪就係你咪講咗咯？佢咪 Alien 裏邊嗰個女仔再撇開咗多個角色啫嘛。 係。唔係，同埋我覺得佢有少少想講話，即係呢個世界個種族係即係啲猿人嘅種族唔止係即係唔止係 Caesar 一個異變出嚟，其實係世界各地都有一個咁樣嘅情況。我覺得有少少咁嘅感覺啩。咁同埋咧，你見到佢特別嘅地方係得佢一個著衫嘅啫嘛。 係啊，其實佢嗰個係一個諷刺嚟。 阿笨嚟㗎嘛，我睇到佢著衫，我就諗起阿笨咯。 都會成日以為特工，係咯，特工嗰個係咪人類變成？我開頭以為佢咁隱喻嘅，即係出邊嘅人類已經全部變曬人猿嘅啦。 唔係啊，咁 係啊，我係引申咁，因為我諗住 ending 㗎嘛，呢集應該 ending 㗎嘛，所以我不嬲引申以為最後白冰係會除眼罩。啲白兵其實全部係人員嚟嘅，佢哋上教一直打緊，佢唔知道。 嗱，你講起嗰個即係 bad apes 嚟嗰個，其實有人咧就話佢個係以為諷刺咧，即係人嘅。佢就話咧，阿上教咧就唔著衫嘅， 係 成日打大隻啦。咁剃光頭嗰下嘢就其實係現代啟示錄嘅馬龍白蘭多。咁但係呢度咧就係、是、呢一隻猿人咧。就反而咧，佢好堅持會著衫嘅。佢仲送咗件褸俾個女仔，佢跟自己又攞個第二件咁，佢永遠都要著衫。咁但係上教咧就唔著衫嘅。咁佢哋就話咧，呢樣嘢其實就喺度對比緊，到底人似動物啲啊，定啲動物似人啲？咁佢就話呢個角色係有個咁嘅作用喺度嘅。咁當然啦，因為呢一隻係喺呢一集暫時會著衫嘅人員啦。咁其他人員都係冇著衫。咁但係佢喺個人性嘅光輝嘅表現上面咧，咁你的確見到呢一班人員，就算連啲厭咗嗰啲啊，即係嗰隻Cobra 個手下啦，咁其實佢最尾都係幫翻阿 Caesar。咁你見到嗰個人性光輝，反而最後出現翻喺人員度見到，唔喺人類。咁佢即係變咗呢個，佢都係對人類係一個悲觀啦。即係其實會即係都係即係受自然嘅淘汰嘅啦。咁因為呢個猿人似乎係一個。即係更比人類更加好嘅一個種族，即係而家佢呢度就係喺度一個咁樣嘅比喻。 本身嗰、那個 嗱，佢哋睇到啲咁嘢就我轉述。 首先佢嗰個設定其實都係按翻即係舊版嗰個設定，即係其實成個社會係會慢慢變咗做係猿人嚟做一個 dominant 一個種族㗎嘛。咁所以 你梗係咯， 即係你會見到佢個未來嗰個流程應該都會咁。我唔覺得今集係即係最後一集， 唔係最後一集，直情講咗唔係，我唔知點解坊間啲人係咁講話。 唔係，但係因為 poster 係咁講嘛， 宣傳嘅問題， 宣傳係咁講嘅 嘛。但係個問題係咧，猿人帝國咧，本來係 Caesar 建立嘅喺舊版，同埋佢哋係打翻嚟嘅。咁而呢度咧，佢完全幫佢洗白啊！即係佢其實咧，佢唔係一個君，即係唔係一個君臨天下嗰種嘅。係 冇錯，即係唔係海撒大帝啦，係最簡單嚟嘅，係咪咯？ 即佢唔係做返海撒大帝做嘅嘢，佢而呢一集呢佢最后做咗摩西。係 啦係啦，即係纯粹系自己一族嘅。啱啱啱 啱。即係佢原来係讲到明嘅，其实因为呢一套戏个 key 其实就係查尔登希士顿。 嗯。 即係佢哋有讲嘅。咁查尔登希士顿阿水唔知大家知唔知，咁就係原本嘅即係嗰个男主角啦，即係舊版嘅男主角。 係舊版头两集嗰、那个男主角。 唔止㗎唔止㗎。 咁仲有就喺 希特勒，已經唔係佢啦。 後屘講嘅 嘢 啦。咁啊，後咁但係就喺希特勒本身有做過第啲戲，咁就係呢個十戒。 哦， 即佢就係做摩西嘅。係。咁當然佢仲有好多啊，佢做過好多戲啊，不過呢度啊主要係呢兩套啊。咁啊，亦都有另一套戲，佢今次係用咗嘅一啲嘅橋段啦，就係、是《歸河橋》。咁《歸河橋》又講 另外一個作品啦。 咁《歸河橋》就係佢裏面特別有兩個角色咧，就係、是、啊，即係老班師傅啊，即係 Obi-Wan 嘅老闆嘅 Obi-Wan 啊，《Star Wars》入邊。 系 咁啊！飾演一個好似係一個英國嘅一個係咪一個 leader 嚟嘅？即係最佢都係俾日本仔捉咗嘅。咁佢就係好得意咧，就係佢哋係就係咧，佢哋本來就係奴役，佢哋要佢哋起橋咁，但係佢哋又好奇怪，就係反抗。咁佢調翻轉就係你唔奴役我哋咧，我哋反而咧係會幫你起咯。咁結果咧，佢真係好 amazing 咧，可以即係唔係好似粗粗咁整出嚟咧？係佢哋後屘去美軍反攻嘅，發覺佢哋點解條橋起得咁靚咁最奇怪就後屘佢都唔想啲美軍毀滅呢條橋，因為佢話我哋啱啱先即係起得咁辛苦，咁即係好奇怪，因為嗰個明明係敵人逼你起㗎嘛。咁佢呢度呢就用咗呢個嚟同嗰個日本即係嗰個將領咁去套入去呢度嗰個將軍同埋即係阿斯法嘅呢個咁嘅角色，亦都有呢一個咁嘅即係呢個咁嘅成分喺度嘅。咁呢個係導演自己講。咁其實都仲有，或者仲有好多套戲，好似又話啲咩《奇靈之事》活，有啲西部片咁嘅。咁嗰度好明顯就係佢初頭幾條友騎馬咁嘅，騎低咗女仔老豆嗰一段，即係佢都用咗幾多唔少嘅舊戲啊，咁嘅一啲嘅橋段啊、劇情咧，咁去搭成咁樣。 明白。 唔知，總之佢其實係吸咗好多嘢落去。咁如果你係知道呢啲嘢咧，或者你睇一陣會多幾層嘅意義啊，咁呢個就咁樣咁。咁其實就佢唔係冇嘢嘅，不過咧佢有好多即係未必係大家即係想睇嘅嘢嚇。咁因為呢套咧，我都覺得咧，咪點解講到第三集咧，的確都仲喺度講佢，好似喺度好猶豫啊。因為你師大已經 呢仲係內心鬥爭呢下嘢奇怪 啦，仲係內心鬥爭。 係咯，你面對兩大種族咪咯。 用咗成集時間咧，就同我講其實佢兩派一派主戰，咪主和。喂，大佬啊，你會唔會用一集嚟解釋啊？柯柏文同麦加登是两派啊，喂你打我就知道你两派啊，是不是？那有些人都说呢，他跟 Koba 的关系呢，即是思想公民关系，其实都有些似柯柏文同麦加登，即其实他们不是去做一样相反的，只不过大家呢做的东西的取向不同的。是 没错 啱。所以好像其实呢， 大家的共通点都是想维系自己种族最好的东西。不過就佢就係反戰，一個就話要消滅人類咁解啫嘛，咁樣。 嗱，咁今次阿 Sisa 咧，佢成日發夢啊，都會見翻阿 Koba 成面血咁，係咪即係佢自己內心有愧？唔係，其實佢哋話咧，呢個係佢自己嘅黑暗面啊。 係， 睇咯。佢都幾明嘅，話哇，你越嚟越似阿 Koba 啦咁樣。咁即係其實係一個佢，其實係 Sisa 自己嘅黑暗面嚟嘅。咁自己佢自己又違反自己嘅啲信念啦，就係、是、猿人唔殺猿人，結果佢就錯手殺咗嗰只阿 Winter 啊嘛。 系， 即系揞住个口，跟住整死咗啲，咁佢都佢就应该就唔系专登嘅，咁都想整死佢，早就整死佢，咁嗰下俾佢错手杀咗，即系其实佢做咗好多嘢。 我觉得佢今集咧已经唔系点提咧个猿人杀猿人， 佢 系上集 佢有提，佢有提。 今集都已经系少咗好多。佢殺阿 Winner 嗰段咧，我冇乜感覺 喎。唔係 有提， 我 有提， 其實佢去到最後。冇殺到阿上教嗰度咧，其實佢就係遵行翻呢一樣嘢。雖然上教唔係猿人，但係佢會睇到啊，就喺上教身上，佢亦都見到自己嘅黑暗面。因為其實上教又係死咗個仔啊，其實佢會見到佢自己嘅。最奇怪就係呢套戲啊，喺個敵人身上亦都見到自己。咁佢最尾就選擇，我唔想學你啲人咁樣去，即係佢自己放低到啊，仲要最後。咁上教係自己解決自己。咁佢就話其實呢個成個係一個 Sisa 自己。都是一次的心路歷程，不過我就覺得這個心路歷程放在第三集做就可惜了。其實我 有 沒有因為不是因為上一集有人嘥了一集時間，我覺得這個罪魁禍首是。所以今集呢是沒有辦法的，一定要這樣串連，還有可能個故事已經講到去這裡了，那你還可以怎樣，是吧？即中間有人頂了手，是吧？喂，寫死了你幾個主角，那你怎樣，你怎樣繼續寫下去，是吧？ 我又覺得第二集好失敗喎，其實，即係我自己覺得第二集都仲 OK 嘅。 係， 第二集我包括 第一集好睇，係咪？ 第二集即係你唔即係點講咧？佢個 message 其實佢主要都係想講話，因為你佢第一集完嘅時候，其實即係第一集個感覺都係講緊即係你好多嘢都係人類搞出嚟嘅。咁嗰陣時你都覺得 Apes 係受害者啦，同埋係一個叫做即係佢哋應該係一個比較好嘅種族啦。但係其實佢第二集佢講嗰樣嘢就話你即係就算係有第二個種族係。統治呢個地球都或者成為呢個地球嘅其中一個即優秀，即係唔係優秀啦，即係比較高層少少嘅生物都好啦，其實都係一樣係會有呢一啲事發生啦，即係唔係因為係人類先有呢啲嘢，而係其實根本都會有呢啲嘢咯。咁我覺得 O K 嘅，咁同埋其實拍出嚟佢成個 story 嗰個劇情性都係夠咯。但今集其實就真係復仇勇者咁嘅 feel 咧，即係有少少悶我自己感覺。 就係睇你受唔受，因為今集佢係好，即係佢係好沉鬱啊，好內斂去講嘅啫。佢唔係好 action。講真，如果你講打咧，今集係最少。 系啊， 一定， 因為連第一集咧 都係最少啦。 打運車唔係 話 後屘佢哋發爛嗰下咧，其實都打得幾犀利嘅第一集啊，即係佢解放成個即係成個市嘅其他動物啦。呢其實我反而覺得嗰度仲即係熱血嘅，但係今集咧 張力噶嘛， 係 啊，你今集 熱血嘅。 咪咯，咁就好平咯。 但係呢一集咧，你如果你要跟翻佢個套路，就原來佢係出埃及記嚟嘅。咁我 OK， 咁我真係冇計啦，係嘛？咁你最尾仲要完場就係咁，我去咗個迦南地應許之地，跟住仲要坐喺棵樹度。你唔覺得後尾成個通咧通 turn 翻變啲嗰啲聖經古仔嗰啲咁嘅色嘅咩？我仲覺得嚇。咁就完㗎啦。阿白克華寶嘅太空船都冇翻嚟嘅，咁點又話即係我聽嗰啲人講話接翻落去啊嘛？我邊度接翻落去都未完。好明顯未完啦！你呢度仲可以拍多十集添啊！如果以佢個年代， 係啊！如果以佢個進度，但係而家呢集最尾係咪 Sisa 死咗㗎？係咪死咗？ 呢度死咗，呢度 即係呢度係講死㗎嘛？係嘛？係清楚交代死㗎嘛？你係模模糊糊㗎咋？瞓低咗當死咁。 唉，死咗就死咗啦，死咗啦。 咁死咗點㗎？ 瞓低咗咯，咁應該係死 啦。肯定係死㗎啦。 咁點播落去啊？ 肯定100%話俾你聽，死咗。 咁你下集又冇仔咁點播落去啊？冇 啊！靠咩冇仔啊？ 係喎，我個細仔係細仔係我細仔。 見到佢就烏烏烏，但下面嘅字幕寫住爸爸嘅，寫住 father 嘅，係啱啊，係有隻細仔，有隻細仔。 嗰隻係啦，嗰隻就係佢哋嘅皇帝啦，第四係啦。 咁未來 係 啦， 如果其實舊版係舊嘅 version 係調轉噶嘛，舊嘅 version Caesar 係 Colonus 個仔噶嘛。 舊嗰個好得意嘅，佢哋超越時空翻翻現代咁樣嘅。 係啊，佢係翻去 Colonus 翻去現代，然後生咗 Caesar， 跟住死咗咯。 系啊，嗱呢個舊版啲問題，我一陣等阿韓永同大家交代翻咧，佢又熟啲，我都 唔係好熟。舊版都好多筆嘅， 太當然啦，佢都係邊拍邊作嘅，即係我後屘都覺得有冇搞錯，即係啲係啊。咁 舊版又唔搞 到，要玩多次原文又要被攞。 新版嗰個脈絡，新版嘅脈絡其實係由舊版第四集啊，第三四集開始噶嘛，嗰個脈絡。即係都係講佢即係喺現代生，即係 翻都係現代 咯。係開始，係即係第四集咯，第四集開始講啫嘛。即係其實個古仔係由嗰度開始咯。所以你話喂，佢會唔會接得到2001年嘅 Tim Burton 版？我梗係唔會啦，唔係話真係接嗰個，即係意思個劇情。 即係我覺得佢唔會。 個劇情點樣去得到嗰度？咁因為佢始終都要係個古仔係有個大浪係咁去。咁喂，咁你起碼你 大浪應該都係 都未建立到，係咩？ 人帝國 未建立到， 但我係真係會今集建立咯，因為全世界嗱，其實你問我。我唔係睇外國嗰啲或者冇特別揾咧，其實全世界宣傳都係話今集最尾嘅嘛。我 expect 今集係會建立咗猿人王國咯。即係你問我，我最入場。 我都會咁 expect， 真係冇。 係咯，我都曬頭，而家變咗部落，咪咯。 有乜聽唔到夏目貝果咩？聽唔到。 唔係，即係我覺得個古仔未去到猿人統治地球，但係喺電影嘅角度未必會再拍，因為你 我唔係講咗再拍啦，講咗啦。 即係我即係我覺得。即係點講呢，即係我嘅意思唔係話佢唔會呀，而係話再拍我覺得嗰個可睇性其實唔係好高啊。 喂，而家都 因為其實你諗下第三集去打落嚟，即係第一集就係人類世界，然後猿人反抗啦，跟住第二集係即係猿人開始有自己部落啦，然後都有一場比較激烈，即係 部落鬥爭啦，係啊，部落鬥爭 對戰啦，鬥爭啦。 咁而家今集其實你見到大部分咧都係猿人嘅故仔啦，然後其實係即係 猿人自救咯，你當咁 就俾人攞，然後就救翻佢哋出嚟。咁其實你見到你再落去咧，就應該係可能都係猿人為主，即係猿人為主嘅故仔咧，就即係佢哋點樣立國。咁其實可能未必真係好吸引咯。 我下一集係啊，下一集咧變幽靈公主啊，因為呢個 Lova 咧就會長大變咗個金髮美女，咁啊同佢哋一齊作戰嘅，你放心啊。如果再拍佢拍呢啲， 佢又未騎住嗰只狼， 即變咗女泰山咁嘅，你信唔信咧？嗱，你唔信你睇啊嚇，佢都冇乜路數。嗱，所以佢呢個咧我都亦都有救命嘅地方。 嗰個古仔嗰個流向未必好吸引咯。 唔吸引，真係 佢當然佢可以繼續拍落去啦， 即係佢 古仔你可以拍一百集，講佢哋點樣由。即係點樣立國咁樣，呢個係冇問題啊！ 我成覺得啱啊，你講得絕對啱，我成覺得佢呢個進度係電視劇啊！喂，大佬你做咗三集，我真係 expect 今集完全立國建立㗎啦，係啊，呢個我自己都覺得啊，你冇理由斯塔死埋都未建立完，但一係佢建立就係猿人帝國，咁你呢個竟然唔係喎，咁啊嚇咁樣，咁我都係有啲唔滿意嘅，即係睇佢個故事進度咧，拍即係唔係講佢個導演手法喎，佢係嗰個， 佢係慢咯， 慢好慢，我仍覺得第二集我已經覺得慢得滯啦。如果呢樣嘢我完全同意，同我直情係嚴重地反即係抗議添啊！喺呢一件事上面，即係咁鬼死 慢。如果佢二三嘅主題可以擺埋一集嗰度拍，會好 多。冇錯，係 exactly 係咁會好啲。咁今集就唔該建立猿人帝國啦，都冇。 系啊， 咁啊， 我啊会调翻转，第二集取咗个部落战争个取向，我都 O K 嘅。你话佢写今集嘅，其实第二集都有写嘅。 第二集定系讲呢样嘢嘥咗啊？ 所以我就话觉得应该 delete 今集咯，即系其实应该 delete 第三集。 系，你今集系应该同第二集系一集嚟嘅。 我知，咁但系问题。咪咯，我唔覺得我咩好重要咯。其實你頭先講啲陰暗面咧，喂，坦白講，我就咁數都數到200套，你講過。 唔 係，即 係 食人 時 他啲陰暗面呢啲咧，即係王晶都拍到喎。 其實佢講過㗎，佢重複咗啊， 佢 講過啦， 就係 咯，即係唔係高咯？呢啲叫做即係佢係拍得，即係嗰啲叫做拍得平， 佢有導演 拍得慢，拍得慢就唔係高深咯，係啊，即係咯，即係唔好話咁樣代表啊揾到呢啲彩蛋，咁啊代表點？咁 啊，你知唔知？如果你套落去《三國演義》咧，佢係做咗三集，佢哋仲喺個市集度，一個賣緊鞋，一個拉緊車， 仲建立咗佢哋三個嘅友情。 《三國演義》做到第三集都仲未出兵 啊！仲係講緊友情，係啊係啊，咪咯，即係大是大非或者亂世啦，仲講緊友情建立。 我覺得佢有導演手法㗎，我好中意咁就係導演手法，但係點解咁慢嘅一個進度？呢下我自己都係好唔滿意嘅。 係啊，即係會預期佢講多少少咯。我中間難捱其中一個位，我就係覺得即係好似，尤其去到中段，你覺得佢應該都係得咁多㗎啦，今集咁即係會有少少唔高興嘅感覺咯。 絕望啊！直頭睇睇下， 咁我都認同㗎，係啊係啊。 嗯， 其實你由佢揾人揾嗰幾個開始，已經估到佢個套路係咁，咪咯。你好悶咯、啊！ 佢隱喻咧喺後邊咧，你可以刮到好多出嚟嘅，即係好似彩蛋咁啫嘛，你可以買好多嚟嘅。咪但唔代表佢個故事有推進噶嘛？ 係啊，你講咗劇情先啦，你其實鋪呢啲嘢叫做中間叫做最後審嘅調味啫嘛。係啊，你煮個餐餸好食先啦，你先再諗話加啲乜嘢。 本身個推進性係好慢啊，有啲似電視劇啊。系啊， 系我同意啊，好似电视剧。 电视剧啊，系啊，系啊，电视剧你咁嘅推进都 OK， 三集电视咁上啊，三套戏就唔得啦，系啊，推进上真系有啲问题噶，呢个我完全认同啊，系啊， 系， 即系你觉得佢咁嘅推进真系，即系分分钟真系同你拍十集都未。 系，佢就系谂住咁。 冇人睇啦，信我啦。 去到咁嘅地步咧， 我唔觉得佢都会拍到。 咁嘅节奏，跟住然后可能下一集就系阿 Nova。走去又打一集，跟住打一場，跟住然後又完一集，咁我都係覺得 我驚 Nova 係下一三部曲嘅女主角啊，變咗 Hunger Game 啊，我驚變咗。 跟住然後我就覺得好難捱咯，所以跟住又咁樣又拍一集，咁點去啊，大佬？ 跟住再嚟多三集就終於馬克華寶翻嚟啦，係嘛？ 係啊，馬克華寶又有啊。 終於翻嚟啦，太空船啦！ 可能到時佢又做第二個角色咧，即係佢到時可能調轉佢做星星。 唔知啦，唔知佢啦， 系到时加埋景甜啊，记得系啦，系系系系好，唔系呢套戏咧，即系我即系大家唔系睇到啲唔同嘢，只不过即系可能有啲位啊，大家中意，有啲位啊，大家唔中意咁解嘅啫，即系都啱嘅。头先两位提出嗰啲问题，我都认同嘅，系有嘅，系。不过呢套戏佢有佢啲电影嘅手法喺里边嘅，但系呢个就你睇下中唔中意嗰种做法咯。 嗯， 佢系比较。 我谂我比较唔中意都系其实头先讲最大嘅问题就系行得好慢。 呢个系啊，我 讲嘅嘢好少啊，讲嘅嘢太少。 如果你喺剧情推进上，我都觉得系系啊。 系啊， 但佢埋咗好多嘢入边，俾咗大 step 咧，佢又有嘅。即系如果你讲我当呢套睇完咧，其实我想谂下人类存在嘅问题咧，咁其实佢系有嘅，佢系有喺度。咁你可以帶啲翻屋企去諗下嘅，但呢個問題係勾畫咗套戲㗎，即係佢提出咗，咁你翻屋企就套啦，套翻啲我哋而家嘅一啲社會嘅現實啊，咁去諗咯，係咁咯，即係佢提出咗一啲 question 咁咯，我就覺得佢套戲係咯，就咁嘅啫，係啦。 嗯， 你點解咁新年冇講過咧？咪新年講咁樣， 補翻少少啊，因為都差唔多啦，時間方面。 哦，係啊，仲有人等緊打入嚟。係。 咁其實嗰度啊，個戰佬嗰度咧係甩咗嘅嗰條線，感覺上。你一開波嗰陣放咗佢走嗰個咧。 嗰個開頭俾佢俾阿 Peter 放走，係我都覺得係甩咗。 系啊，后屘又谂住吓，会唔会佢又觉得，唉，你都救咗我一命咁啊，放过你啊，咁但系佢冇喎，后屘又真系怼佢，反而系俾嗰只叛变咗，系咪Cobra个手下嗰个怼死咗佢，咁然之后嗰个又死啊，咁啊， 咪因为佢呢套戏直情咧要将所有人类嘅人性光辉几乎都要攞走啊。咁佢唯一係得返個新人類，即係個靚妹，靚妹屬於新人類嘛，喺佢呢個故事嘅定位係有光輝嘅啫，所有舊人類都係冇人性光輝，咁我覺得好可惜囉呢件事。 嗯， 係囉， 咁差唔多。係 啊，嗰個位都有少少係有啲唔 match 嘅感覺囉。 係啊，係啊，即係我都以為佢會臨尾係會放佢一馬，或者會有啲嘢，但係竟然冇喎咁樣。咁都抵佢俾人炸到成個散曬， 只叫你冇，只叫你冇， 冇飛咗出嚟，係佢要將個致敬俾翻阿嚴星星嘅，你明唔明？佢冇辦法， 即係俾翻嗰只啱，即係大隻嗰只。 係啦，即係最後佢都良心發現啦，幫翻自己人咁樣。不過佢呢套戲咧，初都將兩個種族撈亂㗎啦，專登係星星裏面又有人類，咁不星就少啲一個，主要係一個靚妹。咁但係人類嗰邊係佢奴役緊一班，即係嗰班叫做投靠咗你嗰班，但去到咧就其實只係做嗰啲好低三下四嘅嘢，仲俾人叫做當期啊嘛，係當期 奴仔咁樣嚇，奴仔。 都唔係，因為當期康啊，佢嗰個主要係因為。 Oh, 當期康嘅 game 咁嗰啲星星就當期康啊嘛，咁佢咪叫佢做當期咯。 咁 即係嗰度佢哋講嘅係因為當期康有講過，咁咁、okay. 所以叫佢當期。咁阿 Cesar 都話乜你肯俾人哋咁樣叫你都冇所謂咩？咁其實佢都俾咗幾個位嗰隻星星去反省，即係你佢專登見佢成日俾啲大特寫，喂佢係咪想反台咧？其實佢好似你唔好以為佢好順班人喎，佢。即係班人對佢真係好差喎，真係當佢哋奴隸咁喎。即係佢當然嗰班被鞭打嗰班就直情係奴隸啦。但係佢鞭人嗰只星星，即係嗰啲所謂叫星星奸啦嚇，漢奸咁樣，唔見得好啊。其實佢完全係做緊你睇緊嗰啲反日嗰啲戲啫嘛。咁佢咪做緊漢奸啫嘛。其實佢都唔當你係人噶。即係佢係阿乜翻譯咁，你估啲日本皇軍就當你好高級咩？佢咪一樣係洗到你阿四咁咯，係嘛？咁其實佢都喺個咁嘅位置咁。咁冇辦法啦，佢呢套戲係用咗一個咁嘅取向咯，係咯，咁係啊，我都覺得嘥咗嗰個，如果咁嗰個戰佬嚟，真係冇唔點解要咁樣係咯，即係呢個角色有咩用咧？ 同埋講漏咗劇情上，除咗呢啲咧，就係話嗰啲佢入邊，即係喺個譬如你話個女仔無端端就可以行咗佢個欄杆啊，跟住咧，即係總之所有嘢嗰啲應對啫，譬如夜晚有冇人巡邏啊，嗰啲咧，你成個監獄冇曬人，但係冇人知啊，即係呢啲係直頭變咗直頭退化到，我就話係咪嗰啲人已經退化，所以我先諗會唔會出邊嘅全部啲人呢啲人全部 退化咗， 所以我就諗佢留曬伏線係咪咧最後？揸住星中嗰啲最一除個眼罩，全部人員嚟嘅，乜弱智喎？真係覺得中間好多位都唔係正常。 呢一個先係真正嘅寓意。 係啊，所以我就以為呢一刻原 来呢度先系最后人类据点，原来全世界其实 呢个系笑位嚟噶，呢个系咪？呢、笑位。 我想我拗晒头咁咯，即系我 get 唔到啊！即系你中段嗰啲作战，咁同埋佢喂，原来人哋系讲紧嗰啲飞机大炮、直升机，咁你起个搵木做嘅墙嚟做咩咧？ 有咩用啊？ 同埋就去个油缸喺镜中间，其实是但一支火箭炮一开波炸咗个油缸， 点解炸咁耐先烂啊？ 系咪咯？咪咯？ 专登整喺嗰度嘅个油缸。 系啊，咪咯，仲要铺出嚟。 系咯，不但你咁样讲可能啱喎，其实呢一下先系真正讲佢哋退化。 系啊，冚埋咗咯，我就成日认住，喂，其实佢哋都应该中晒病毒噶啦。 退化唔系失 系啦，个上教调翻转就系佢冇咁深，佢仲有人性嗰下就自己自杀。 脑退化。 系啊， 脑退化。 系啊，佢临佢自己有做人嘅尊严个上教，反而临知道自己退化嗰下巴自己，其他啲就唔系已经退化到咁啦。我可能系咁样铺嘅咁讲嘛，或者系所以我真系。 其实系哑咗嗰啲人反而恢复翻智慧系嘛。 系啊，喂，咁而家事实 呢边 越人聪明过人类喎，事实条车越人聪明过人类喎，任何人类都白痴嘅，其实围住喺度做乜啫？其实你问我，咁你嗰个城嗰度去想点？就算攻唔入，咁你一世攻唔入咧，你攻唔入一次，第二次都死噶，咁断水断粮咁点啊？ 其实佢起围墙嗰下系唔系喺度，即系讲紧阿侵嗰下？ 系 有人问过系咪 Donald Trump 系？ 系啊，系啊，会，系啊，又抽呢啲咯，系啊， 佢冇讲明，但系可以套好多嘢，系，即系佢又冇讲明。 你套劳资关系，有人又话套，系啊，系啊，冇错。 即系啲领袖啊，啲咁样嘅嘢。 系，冇错。 嗯， 咁所以就 系 咁。 佢就唔系话讽刺边个嘅，因为人类的确好多嘅呢啲咁嘅领袖系咯，啊，历史上都好多嘅啫。 唔系因为佢起围墙嗰下都系搞笑嘅，因为系好原始嘅围墙 啊 嘛， 我啲树木搭噶嘛，啲石系咪咧？咪咯，攞落去。 系啊。 嗯。 搞嘢。即系人哋工人嗰啲成日坦克车啊，咁你点会做到？ 奴隶，即系你要用星星奴隶嚟搬石仔起城墙呢下都已经系好鬼原始啊！ 咪孤星女咯，咪真系佢我就话你噶，咁做乜仲唔系孤星女咪咯？啱啱 我啲孤星女啊，主要系有个靓妹啊，系啊，同埋搭起啲木啊嗰啲咁嘅嘢做个围墙系啊，都有。但如果呢套就冇，佢冇话过有孤星女嘅成分嘅，呢个你啊额外睇到嘅啫。 系， 即系佢冇话佢抄咗呢套啊，佢反而噏咗好多啲好鬼旧嗰啲，即系嗰啲戏啊，咁啊系啊，你睇下嗰啲戏系的确有啲咁嘅嘢。Anyway， 咁啊。唔係佢 d e p 下咧，佢係有啲信息嘅，佢又唔係冇嘅。不過即係的確係喺猿人爭霸戰嘅呢一個大命題前面咧，佢係個發展真係慢得可疑。 嗯， 係啲命題係真係推得慢。 係啊，即係如果我哋係入場為咗繼續睇呢個故事嘅發展咧，故事原來都係冇發展嘅。咁的確係呢個係真嘅，這個係真嘅，係 冇錯， 係啦。系啦，咁如果大家即系搞清楚 expectation 先，咁如果大家听完啦，觉得喂，哦，原来退里边啊，哇，讲呢啲噶，咁你觉得都 OK， 咁啊，大家入场睇下啦。咁如果 文艺片嚟嘅，系记住以文艺片角度睇。 只系文艺片啊，换过啊，成系啲好有寓意咁嗰啲啊。 系，明白。福音电影 啊，即系你要睇寓意入去，咁你啊，咁你系咁预咗先，系啦，系啦。咁同埋你有好多啲系咧，即系大家顶唔顶得顺睇默片嘅先。 冇错。 其实。即系呢套戏其实大部分人都系睇字幕嘅，因为跟佢用嘅语言主要系星星话系点嘅就两个钟 幕咯，系 两个钟都系咁多啊！啲对白你好唔 OK 啊？咁冇错，即系佢乌到好多字出嚟喎，点我都觉得唔系 啊，或者系做手语 咯。佢冇啦，佢 有啲真系有啲辛苦嘅睇到。 唔系真系，你要 OK 呢样嘢先得，系啊，因为咁样唔同等外语片，外语唔系乌外语都系，即系佢因为我哋听唔明嗰种外语，但系佢有感情流露啊，佢即系仲讲冇每一种语言，佢呢个冇啊，因为佢真系星星咁样，咁啊星星生唔生鬼，我都觉得 OK 嘅，不过你要接受呢一样嘢，即系咁嘅，成套大部分时间都系咁，同埋点解 Sisa 嗰族人咧？大部分都仲系唔识讲嘢咧，我都觉得好奇怪嘅，系，已经有啲第二代嘅咧，佢都系乌乌嘅，我都唔知点解。咁其实主要识讲嘢系阿 Sisa 同埋嗰只Black Hip 咯，同埋嗰啲即系投靠嘅人类嗰只。 即系其他嗰啲系佢系 present 就即系佢识听咯，佢哋 系啦，我就唔明点解会 沟通就唔用 系啦，好奇怪啊，系啦。咁其实佢哋去到呢一个 generation 应该系。起碼多啲人可以講下嘢，咁我呢套嘢會大家睇得舒服啲，係咯。 這個我都是有啲 可能特登想同舊版做， 都啱，你都講啱，可能有特登，因為個女仔又係啞，即係專登大家係有種不用語言啊，唔用語言嚟溝通嘅呢、這個，有可能係一種寓意嚟嘅，係咯。 嗯 嗯。 咁大家會睇得辛苦， 個比較 raw 少少，即係呢一班都係真係原人嚟嘅，唔係著咗公仔衫嘅人嚟嘅。我覺得佢有啲想即係想做得多少少咁樣感覺。 但係大家要頂得順係要頂得順先得嘅，因為真係好大部分人都呜， 嗯， 係咁，就係咁啦。咁得唔得？就粗粗地叫做講咗大家嘅意見啦，因為我哋都縮咗時咁深入，係啦。咁得有冇嘢想再補充下？ 冇，冇搞掂 咗。 係咯，純粹故事上啊，或者一個電影上，差唔多係咁上下啦。係咯，係咯。咁啊，大家有中意，有唔中意，唔緊要嘅。係咯。咁啊，各有唔同口味啫。係咯。咁啊，係啦，睇下呢套嘢。 高手講下，何永講下。 等等，後永啊，再嚟講，咪嗰啲講下舊嗰啲係點嘅啫，唔關呢套嘢事。係，即係教解釋，即係教就介紹下咁樣嘅啫，好冇？喂，如果唔該曬兩位。 好， thank you， 拜拜， 唔多位， 拜拜。 好啦，接咗阿韓永入嚟啦，系咪同我哋讲下啲猿人嘅历史咧？ 嗱，咁啊，其实猿人袭地球咧，源于1963年嘅一部法国小说嘅，意思其实系猩猩同马骝嘅世界咁咯，个书嘅原名，如果直译中文就 ，OK。 1968年开始就一路改编咗，一路到1973年，咁总共有5季。而結尾套其實個都名都幾似嘅，今次叫窩啊嘛，但係結尾第五套嘅猿人襲地球咧係叫 Battle for Planet of the Apes 嘅。咁整體嚟唔只有依五套劇啦，其實仲 spin off 咗一個同套戲個故事冇乜關係嘅電視劇啦，啊，同埋有13集嘅電視劇，同埋一個卡通片。就是套電視劇就1974年嘅，咁而套卡通片係1975至1976係延續個電視劇嘅劇情嘅。 哦，係咁樣。 咪嗰時嗰個電視好似我記得係咪麗的係有做 嘅？係麗的有做過，亦都有配音嘅嚇。咁但係個故事同 叫做猿人襲地球啊！我覺得嗰時 係啊，猿人襲地球個主題曲大家都聽過，相當出名啊！佢係沿用翻電影個主題曲嘅，應 該哦。 OK 咁猿人襲地球第一套1968年咧，其實就個故事其實似翻2001年啊， 添 嗰套嗰2001嗰個嘅，咁但係就冇咁。冇咁複雜啲啦，相對上嚟講，咁簡單嚟講，佢哋三個人咧就去係一次去 Alpha Centauri 嘅遠程任務，佢哋要坐一啲佢哋嘅太空船係有啲人工冬眠裝置，咁佢哋飛咗都唔知幾耐啊，咁一次意外咧，佢哋發現佢哋全部醒咗啦，就其中一個女嘅就死咗啦，咁就。check 翻佢哋嘅儀器，佢哋話原來佢已經瞓咗2000年啦。咁樣佢哋就跑咗落去。 即係佢哋唔係穿過咗個咩黑洞咁嘅，即係佢唔係咁樣嘅。 唔係完全唔關時空事。 即係真係雪咗咁多年。 咁佢哋炒咗個星球度，咁咁其實係喺大峽谷拍嘅，咁就炒咗個弧度咁去。三個人走咗出嚟啦，咁啊，但係其實佢哋得到嘅資源只係夠三隻食物，咁啊周圍行啦，咁其中一個跌死咗啦，咁另外兩個就失散咗，咁就主角阿 Taylor 咧就俾啲猿人捉咗啦，咁跟住咧嗰度嘅猿人就分開三個階層嘅，四個階層啦，咁嗱所謂猿人 X 係一個統稱嚟嘅。其實分開唔同㗎嘛所謂 Apes 其實只係武美猿啦即係中文嘅譯名叫做咁佢哋係負責軍事嘅係軍人嚟㗎 Korea 即大猩猩啦就係、是、一啲軍人嚟嘅。咁另外嗰啲叫大猩猩嘅嘢即係而家新嗰隻金毛嗰隻嘢嗰類嘅人呢 佢哋就係一啲統治者，啲 administrator 嚟嘅。而穿槍師咧，即係我哋俗稱嘅馬騮咧，亦即係但係正式學名應該叫黑猩猩嘅。咁就係科學家嚟嘅，都係咁分嘅。而事實上咧，喺原人類之中，穿槍師嘅智力亦係最高的。 咁但係佢有冇講過 Caesar 係咩種嘅以前 有Caesar 咁佢未Taylor 被捉佢個地方咁佢俾人盤問，因為佢整傷咗喉嚨，佢講唔到嘢嘅，同嗰度啲人一樣嚇。咁、一路到佢俾人擺咗又打又剩咁佢哋就走咗出去，就同埋檢視佢個科學家咧，Sarah 咧就相當同情嘅，所以幫佢。咁跟住佢走到個教堂度，就發現 Caesar 個像啦，咁亦都見到走到一個，跟住又轉之咁走到個博物館，竟然見到佢其中一個同事啦，另一個黑太空人就俾人做咗標本。咁跟住再撞返另外一個呢，就俾人開腦搞到變咗傻仔。咁佢轉轉就救咗一個人類，就係、是、個 Lova 啦，今次有出場嗰個女仔啦。咁救咗出嚟，咁佢哋就一路走啦。咁就另外個統個 Chancellor 即係嗰個總統嘅星星就俾佢捉咗，咁所以叫佢放佢一馬。咁佢哋一路走啦。咁但先至發現到呢個所謂外星呢，即係最經典個鏡頭，佢同埋 Lova 見到個事實上，咁就係第一套就完啦。咁 我想問緊你阿 Caesar 係咩種嚟嘅 ？Caesar 馬騮嚟嘅。 咩馬騮？ 即係黑猩猩啦。 即係而家同而家套戲一樣。 同而家套戲一樣。 OK。 但係佢著件我哋俗稱忽嗰啲著嗰件衫嘅，即係嗰啲統治者嘅衫嘅。而一般黑猩猩咧，其實都係著類似嘅非洲黑人咁嗰啲五顏六色嘅袍啊，咁就唔係 Caesar 著嗰件咁嘅 administrator 裝嘅。咁嗱，到第二套咧就 The Planet of the Apes 啦，即係原人星球嘅地下啦。咁啊嗱，之前其實第一套佢就提過一套叫 Forbidden Place 啦，一個封印嘅地方啦。咁是所有原人是不准去的，咁佢哋阿 Taylor 同埋 Lover 終於走到去嗰度啦，咁撞到又見火又見雷電又見暗，咁但係佢都照衝過去，咁發現原來係幻覺嚟嘅。咁點解會嗰種咁呢？原來嗰度就係以前嘅紐約啦，嗰個所謂封印嘅城市。咁而喺嗰度呢，佢哋搵到個地鐵站，咁走咗入去個地下咧，就發現原來仲有人類居住嘅，而嗰啲人類咧係異變咗噶啦，已經而佢哋雖然識講嘢，但係通常唔會講嘢，佢哋用心靈感應溝通嘅。咁而當時阿 Lova 都已經學識咗講嘢啦，咁佢哋溝通之後就話，原來佢哋一啲異變咗嘅人，咁就隱居咗地下。表面睇咧，佢哋同人類冇分別，但係原來全部都戴住人哋面具，揭開個面具咧，個面係爛曬，好奇怪咁嘅樣嘅。咁佢哋就係用一路就係透過佢哋嘅心靈感應力阻止啲星星人啊。咁但係咧，喺星星城嗰邊咧就一路太其實一路就係太探子跟住佢哋，佢哋發現佢進入咗封印嘅城市啦。咁佢哋第一集出現嗰個星星大將軍咧，咁就帶自己嘅部隊都要衝入去，要如果裏面嘅資料流傳出嚟，會完全破壞佢哋而家呢個社會，因為佢哋嘅信念之中，佢哋係 Caesar 係第一個猿人啦。咁上帝揀選佢哋嘅，佢覺得由地球開始到而家，佢哋都應該係主宰嘅。咁但係如果流出嚟就知道原來佢哋曾經係人類嘅寵物嘅呢，咁就好大鑊㗎啦。咁佢衝到入去嘅時候同當地人就打一場仗啦。咁同時呢有另外一隻太空船走飛咗入嚟，就係一隻去搜尋Taylor佢哋幾個人嘅太空船。咁嗰個船員亦都 喺嗰、那個喺紐約市，即係而家話邊一些人，即係以前嘅紐約市度遇到佢哋，咁佢哋幾，佢哋就發現原來佢哋崇嗰班異變人崇拜緊嘅所謂神咧，就係佢哋阿 Taylor 佢哋離開咗之後，人類製造嘅最超級核彈，可以足以炸毀地球嘅核彈。咁跟住星星部隊衝入去啦，咁啊純粹靠念動力同埋心靈感應都阻唔到佢啦，咁差唔多被殺曬啦。阿 Lova 啦，嗰個新嚟嗰個太空人啦，同埋阿查理新興士頓咧，都中咗槍。即係 Taylor 啦 ，Taylor 臨死之前就啟動咗嗰個末世裝置啊，咁成個地球就玩完咗。咁跟住到第三集 Escape from Planet of the Apes 咧，咁樣咧就係講第一、第二集有出現過嗰個女星星女科學家咧，咁佢哋原來一早就已經整好咗 Taylor 隻船啦。咁喺地球臨毀滅之前咧，佢睇到異象啦，咁就生佢啦，佢上夫同另一個科學家咧，咁就坐隻船想逃走啦。咁但係地球爆炸就形成一個時空洞，將佢捲咗去一九七幾年嘅地球啦。咁佢哋咁喺地球嗰度發現 Taylor 隻船翻嚟啦，咁諗住列隊去歡迎佢啦。咁發現原來幾個落船嘅太空人一見開面罩，原來星星咁就將佢帶，咁結果就將佢捉咗去一個買團度啦。咁最初表面上就對佢好友善嘅，甚至帶佢去聯合國啊做演講。但係經過佢哋講嘅歷史咧，佢哋驚呢個歷史會發生人類咁樣咧，同時發現咗阿斯維，即係個女骨科學家係懷咗孕嘅，咁就驚呢個品種嘅星星會繼續流傳落去嘅時候，就會影響到人類嘅統治地位啦。咁就追殺佢哋啦。咁連個初生嘅 BB 都想殺埋。咁結果呢 你講下嗰個初生 BB 叫咩名啫啦？喂， 個初生 BB 就係叫 Cesar 啦。 係啦，嗰個就 咁最後 Cesar臨死就抱住個 BB 一齊被殺，屍頭應該未死嘅，但係就被捉走咗，個 BB 就死咗嘅。咁就但係原來嗰個 BB 只不過係一隻普通星星，換咗落去一個馬戲團嗰度，佢將佢將屍頭 即係狸貓換太子， 冇錯啦。咁就敗咗伏線到第四集 Conquest of the Planet of Earth 原人集地球之征服咁啦。咁就係、是一時間一跳到1991年，但係唔係我哋睇生活緊嘅九一，我哋生活過嘅九一年係好唔同嘅一個九一年。嗰度人類社會已經進到好似類似科幻片《But Still》咁嘅一個社會，即係政府係監控曬所有嘢，完全係 警察國家嚟嘅。 係咁樣咧，就因為一種致命病毒咧。所有貓貓狗狗啊，可以做寵物嘅嘢都死曬，咁人類就開始養猩猩啦。咁同時仲發現咗猩猩嘅閱讀能力係嘅學習能力相當高，同時夠過某啲藥物幫佢哋更加改善到，就除咗唔識講嘢之後，其實佢哋識好做好多嘢，可以做一啲 household 嘅嘢啊，即係幫佢哋做奔奔嘅。咁但係咧，佢哋冇善待啲奔奔喎，仲好不斷虐待。咁 Cesar 睇到啦，咁當時 Cesar 就係由一個叫有一個買團班主養大啦。咁個買團班主不斷警告佢：你唔好講嘢，如果你講嘢，就人哋就會發現你真正嘅身份㗎啦。咁結果個買團班主都俾人懷疑，咁捉咗去審問，咁不堪被虐待之下就跳咗樓。咁 Cesar 就感到好失望，唯一一個佢關心佢同埋佢亦都關心嘅人類都死埋啦，咁所以佢就衝入咗去嗰啲猩猩嘅集中營度，將佢救曬出嚟，咁亦殺咗一啲人，咁但係呢打到一段呢就好似今集咁啦，佢話應該暫時結束啦，我哋只係想活我哋自己嘅生活啫。咁佢亦帶咗一啲所謂環保咁嘅人啦，唔願虐待一啲動物嘅人一齊走，咁佢哋成立自己嘅猩猩王國啊。 咁就一路到十五年之後呢，就 Battle for the Planet of Asia， 咁已經講15年之後嘅世界啦，咁人類嘅世界已經滅亡喺核戰，咁嗰啲同佢一齊嘅人啊，咁其實好 friend 嘅，完全唔亦有語言能力嘅。 OK， 咁佢咁發現原來紐約市嗰度仲有一啲人喺度，咁佢哋就Caesar 同埋另外一個星星同埋一個黑人咧，就走到去，可能黑人似星星啲啩，喺當事人嘅諗法就走到紐約嗰度睇，咁發現原來嗰度由一個殘暴嘅叫 Cato 嘅統治者管治，咁 Cato 發現原來佢哋嘅資源比佢哋仲要豐富，佢雖然有科技有武器，但冇乜資源，因為佢哋唔係好識生產嘅。咁啊，同埋嗰啲人就好似有少類似之前嗰集第二集嗰啲人咁，係啲面有啲爛曬，不過冇爛得咁恐怖咁就去進攻佢哋，想搶掠同埋想消滅星星，就重新統治個地球咁大家打完一場仗咁之後，咁雙方死傷無數，咁結果 Caesar 因為錯手殺咗一個主戰嘅佢嘅將軍咧，咁亦心灰意冷，咁帶同一啲佢嘅追隨者同埋一啲幫佢嘅人類，咁就另外走咗一個地方建立咗一個樂園咁啊，咁成套戲其實就係由150年後一個星星嘅統治者講俾一班人同埋星星嘅細路聽嘅，咁佢哋係完全係和平相處，咁亦都即係話Sura 嘅翻到去73年就完全改變咗歷史，令到人類同星星其實喺未來世界係和平共存嘅。 咦？咁如果係咁講，咁呢個完曬㗎啦，係咪？如果係呢個電影就係咪？ 係電影又完曬。咁引申到電影， 呢個係而家嗰套戲嘅一個路線嚟㗎喎。咁樣佢咪就取材翻呢個大浪咯？如果係咁即係話。 啊，同埋嗱，第四集結尾嗰個結局咧，好多人話係話幾反映翻今次個結局，因為都係佢哋先話自己想追求自己嘅自由，咁帶住一班人類同埋佢嘅支持者咁走，唔再打啦。雖然佢哋 即係佢都唔係建立完人帝國嘅，其實都係一個共融社會嚟嘅。 係。 哦， 下一下 咁即系而家呢一个故事已经系讲紧呢一个 alternate history 嘅版本，就唔系原本嘅猿人帝国嗰个版本嚟嘅。 已经唔系，因为讲150年后佢哋都系和平相处。咁当然啦，到再千几年之后，即系因为 Taylor 佢嘅世界2000年会点唔知啦。咁但系照咁发展，人类都唔会变成野人噶嘛。 系， 因为大家相同嘅教育，大家相同，一齊耕種，一齊牧，一齊畜牧，咁冇理由會變咗野人嘅， 通埋婚添可能係 嘛？咁咁啊唔知啦，近唔近 Fable 都答唔到你咁咁其實咁跟住一路引申落去電視劇版本，但係電視劇版本其實就好有少少跟翻依個新嘅 alternate history 嘅，咁就係電視劇版本幾個太空人，三個太空人。又是去 Alpha Centauri 的一次咩啦，咁今次真係遇到時空洞啦，咁就穿越去1000年後嘅世界。 哦，即係呢個係一個完全有 reboot 過嘅故事嚟嘅，即係唔係。 咁就佢哋係冇錯，完全 reboot 過。佢哋去到嘅世界就類似第五集之後建立嗰個世界啦。人類雖然低級少少，都統治者都係星星，但嚴格嚟講和平共存，大家冇乜嘢嘅。 哦， 人類至多係頂曬，都唔係奴隸，頂曬籠都至多都算係工人嘅啫。係啊，咁同埋咧，但係啲星星又好，人類都好咧，都好中意拉啲人同星星走去玩羅馬格鬥戰嘅，幾個主角俾佢捉住之後都捉咗去玩啦。咁啊，咁其中一隻星星就好同情啲依嘢，咁但係咧。佢哋都有一樣嘢同舊世界共通嘅，就係佢哋都誤會咗星星一路係 dominant species 咁樣咧。咁其中一個星星就睇翻啲書法，原來唔係喎，咁就帶咗佢哋幾個走。咁一路成個電視劇故事都係講 啲猿人點樣追捕佢啊咁之類之類之類。 係咯， 亦都有，亦都有引申翻見翻嗰啲咁嘅紐約嗰啲超能力嘅異變人啊咁，但只不過就冇玩到毀滅地球咁大啫。 咁佢有冇提過阿 Caesar 咧？因為我見到佢呢啲人名表入面嗰啲角色都完全唔同名嘅，同 冇完全唔同嘅，所有人都冇重複嘅，只不過係影射翻舊，例如有個女科學家就影射翻 Caesar 嘅阿媽 Caesar 咁啦。係個 Chancellor 又影射翻舊嗰個咁啦。咁其實但唔同角色唔同性格，亦唔係真係完全一樣。咁、一路追尋啦，咁啊，亦都發現咗紐約地鐵啊，發現到一啲賣團嘅海報啊，咁影響到，咁所以佢哋變成嗰隻星星啦、啊，同埋另外一個同佢哋一齊逃出嚟嘅人，因為死剩兩個太空人嘅啫，咁兩個太空人啦、啊，一隻星星同埋一個原居民啦、啊，一個嗰個世界嘅人類啦、啊，咁就成為佢哋嘅猿人帝國噶啦，通緝犯咁四處追捕佢哋啦。咁當然佢喺途中亦遇到一啲保持高科技嘅遺民啦，亦都遇翻嗰啲咁嘅異變人啦，咁之類咯。咁其實好末世嘅電視劇，咁我就冇一集一集過啦。其實當時有 好多動畫咧。 动画延续翻个故事啫嘛。 当时乜嘢话你想讲咩？你讲埋。 其实当时咧有好多套依类咁嘅戏嘅，包括有一套叫《Up Two》啦，又系末世后啦，即系嗰阵时啱冷战嘅高峰期，大家都惊。 咁、你讲《Up Two》啊，直情系嗰个白色车嗰度啦，你讲嗰度啦。有做啊，都冇做过嘅。 Up Two》啊，同埋另外一套我唔。 冇嗰啲冇猿人嘅，嗰啲只不过系讲一个末世世界 啊。Up Two》都有个有智慧嘅星星，不过真系星星版。佢嗰個咩博 扮嘅嗰只真係星星嚟嘅，唔係扮嘅，真係星星嚟嘅。即係阿泰山咧，就黐埋嗰只真係馬騮嚟嘅。O K。係 啊，咁 唔係扮。 咁其實嗰陣時有幾套都係依啲嘢嘅，另外一套叫好似叫 Up Two 咁之類啦。咁因為當時冷戰高峰期，大家都驚核戰啦，咁所以都亦做咗，亦引申到唔少啲去嘅，咁啊應運而生啦，《猿人襲地球》同埋依集 Up Two 啊之類咁嘅劇集 ，Up Two 啊。咁但係 如果你講翻個動畫啦，快啲講埋個動畫啦。 嗱，動畫其實就輕鬆啲啦，每集有啲唔同嘅發掘啊，咁主要個角色係嗰黑人啦、啊，即係第二。 動畫就承繼翻咩嘢，但又唔係。 動畫承繼翻嗰個故事。 好一出電視劇。 電視劇故事，但係啲人物咧就好奇怪咁，用咗150年前嗰、那個。Caesar 嗰啲同伴又擺翻落去，咁當係佢後代咯，冇嘢。 有撈嘅有， 係有撈嘅啊！ 又見佢有翻 Lofa 嘅喎，呢個動畫又反而 有翻 Lofa， 有翻呢啲咁嘅角色咧，但係唔係 Caesar 等嘅嗰個 Lofa 識講嘢嘅。 OK，OK，OK，OK。 但係完全唔同咁當係一個外傳，因為佢而家個新世界會發展成咁咯，即係人類原人。唔係 exactly 係敵對啦，大家中意玩嘢一樣，中意玩鬥獸士啊咁嗰啲咁嘅嘢，咁佢哋都係算係和平生活啦，亦都唔係被奴役，唔係好似初代咁，即係俾人當野獸咁捉來捉去啊，甚至做標本啊咁咯，咁所以個而卡通啊，當然因為比細路仔睇更加淡化咗呢樣，直頭。完全是平等的，聽聞卡通裏面人和猿人的關係，不是，因為電視劇來說，雖然不是奴隸，但都算是工人階層，是他們的，即是社會 低下階層的人，但這裡不是的，完全是平等的。 是。 他都在議會裡發言啊，那些的。 咁即係再跟住嗰套就已經係 reboot 版漫畫寶嗰套。 係啦，本身 reboot 版漫畫寶嗰個更加古怪啦。 係。OK。咁跟住就已經係呢一個新嘅呢個電影系列啦。 係啦，但係漫畫寶嗰套其實都有幾多嘢跟返原本嗰個設定嚟啲星星嗰啲軍服啊，嗰、那個社會階層。 個樣 係。嗰、那個社會階層啊，嗰樣嘢其實佢反而跟返嗰度嘅。 都有 Lofa 喎，但就唔係咁緊要嘅。 系咯，但系呢个系列就， 但系佢唔系叫嗰啲名喎，嗰啲人都唔系叫嗰啲名喎。 我完全唔同，唔系叫 Tyler， 叫 Davidson 嘅。 系啊，完全唔同嘅。但唔知点解，即系咁多系列咧 ，Lofa 就反而 keep 翻嘅，我又唔明嘅真系。好犀利。 系啊，但系可能最特色嘅一个 Lofa 嘅最初佢个制作人解释系 No Voice 唔知乜嘢咁啊嘛吓。 哦，今次呢套有人话系 No Back 先，即系冇得救啊，即系冇解药。 啊，哦，咁今次系咯。 不过任吹嘅啫，系咯。 咁啊，其实点解马华宝第二唔系点解阿 Taylor 个角色要第二集死咧？因为无论佢同导演咧都觉得，如果拍落去会好难，所以佢哋肯接拍嘅理由咧就系、是、要怼冧佢，怼冧自己。 唔系嘅，唔系理由啊，个条件啊。 啊，条件啊。 嗱，咁啊 ，anyway 啊，系啦，咁啊，咁呢个系列就叫做都。即係輾轉都喺即係整嘅電視曾經一段 當然亦帶出唔少嘢啦。你電視分光其實某程度都係 冇錯啦。而家就要講啦，其實有其他影響嘅咁啊。近者就有呢個猿人之啦，不過好似聽講而家啲人都唔識㗎啦，都勾咗啦。咁啊，遠者咧就有呢個 Spectrum Man 啦，我哋香港叫做係啦電子分光人，係又係麗的做嘅。咁電子分光人啊，何許人或者係咩樣貌咧？就是、一個金色嘅，哇個樣子都幾衰嘅一個超人。 佢個頭大到係唔係好啱比例嘅？ 個頭尖咁樣嘅。咩？咁佢就其實咧都係一個佢係機械人嚟嘅，其實應該係嚇。咁佢係人樣，但係其實佢機械人嚟。咁佢變身跟住就變大，咁、那個變大嘅程度去到過百米嘅，好得人驚，幾百米都得嘅。係。咁 同埋佢個變身要揾人批准。每次變身都要尼維拉72請賜我力量，要找人批准。 喂，好怪啊！嗰度有一嚿好似即係你叫做飛碟咁嘅嘢，射啲光嚟佢先可以變身。咁變身嗰下就見到啲機器嘅。咁其實呢、這個喺之後我哋黐翻上去群組俾大家睇啦，係啦，電子分光人。咁嗱呢個咁關原人集地球咩事？個重點係咧，呢、這個電子分光人咧，佢早期根本就唔係叫呢個名嘅，即係唔係叫 Spectrum 名嘅。 哦、 其實佢個劇咧原本叫原人哥利。 哦， 係冇錯啦。 即係佢就係嗰只。 咁猿人哥利就唔知做咗幾多集之後咧，就因為佢總共有成60幾集嘅，咁啊唔知睇下做咗成40集喎，係啊，先至叫做 Spectrum Man 嘅。 哦，即係做下轉名。 即係正式叫 Spectrum Man 啦，佢之前好似都轉咗做猿人哥利對 Spectrum Man 噶啦，咁、哦、但係最初嗰陣就咁叫猿人宇宙猿人哥利。咁其實就係有兩隻咁嘅星星，咁一隻就係聰明，一隻就係啲即係比較武力咁兩隻。係 啊，而個造型 exactly 就抄翻啦，除咗個黑猩猩係冇咗個頭盔之外， 頭盔係啊，係一樣嘅，就抄翻原作嚟 頭 盔，咁 完全一樣。 係啦，咁啊，所以其實佢最初嘅 selling point 都係猿人嘅，咁佢就係侵略地球嘅，咁每次又派啲怪獸出嚟咁樣，好得意。 哦， 係啊。咁啊， 其實當年嚟講咧都算好睇嘅，咁你而家睇翻轉頭就當然覺得唔得啦，係啦，因為超人個造型就真係比較奇離，咁佢係一個佢又唔係話一件潛水衣咁嘅，即係佢係即係個頭啊、手啊、腳啊咁啊金色啦，咁但係佢個身就著住件啡色嘅甲咁嘅，咁啊又戴住啡色手套，咁佢條腰帶有個好似鋸片咁嘅樣嘅嘢，咁啊都幾怪嘅啫，係啦。 呢個其實個。這個 potential 改到靚嘅機會其實大過例如電光超人啊嗰啲啊， 我點解咧？點解咁講咧？ 即係個設計豐富啲，有甲啊，又金啊，又咩？又手手腳腳有啲類似盔甲咁嘅嘢。其實如果 但 係 呢個 如果重新設計可以得靚幾靚嘅可以個做。 即係我唔見有續編個咯，就係、是、但係 冇完全呢個一夜玩完。 係、嗯、啊。咁你話呢套人不名咩？其實當時係好出名喎。 係，同埋當時其實都幾多玩猿人啦。你頭先提到 Arc Two 啊，同埋另外仲有幾套呢種 咁嘅低啦，西方啦， 都升喺度啦。 Special Man 就係日本特攝啦。係 啦，所以其實文化影響其實有一定有嘅，亦都唔係太低嘅。 嗯。 咁 啊，咁嗰個製作公司唔係咩原谷，亦都唔係東映啊，有叫 P Production 嘅，咁就我都唔知係咪因為仲有喺咪度嘅咧，喂， 唔知啊， 應該 係 冇，冇咗有冇？又唔係喎，又唔係喎，獅子院 C 都係佢拍嘅啫喎，即係嗰度新嘅獅子院啊，即係做鴨嗰度啊，即係講啊，平時做鴨嗰度拍嘅喎，係咯，未接嘅喎，原來有，係咯， 唔知喎，佢係。佢中間好似斷斷地喎，即係去到九幾 之後停 咗。會 唔會係龍獅子咁基本上半執粒狀態啊？ 龍獅子邊有執粒啫？佢中間唔自己製作，佢都幫人製作啫嘛。係 啊。 咁都唔係執粒啊！咁我自己製唔製作自己嘢啫。咁我接 job 都唔係執粒啊！係。接 job 唔執粒啊！係 係 係。唔係因為連啊咩話金達啊，即係咩 熔岩大师啦、 啊，系咯，叫做乜嘢噶？嗰时叫做 都系叫金大， 佢就咁叫金大，系咯，嗰都系佢哋， 唔知乜太空乜太空乜乜者金大咁咯， 咁啊咁啊，当然啊，狮子丸系啦，即系啊，系咯，系咯， 唔系，所以佢几个其实有少少似噶，都系用金色主色啦，金大有毛，狮子丸又有白毛啦。 O K， 咁所以其实唔系一个好大家冇睇過嘅公司嚟嘅，不過電子分人就可能即係比較早啲嘅作品啦。咁有做㗎，其實香港有做嘅，就係、是、叫電子分人咯。係係就咁啦。咁都要介紹翻啦，係啦，其實都係啲典故啦，係啦。 嗯。 咁大家真係就中意聽唔中意聽啦 ？OK， 即係最奇怪就我哋其實當年都有睇嘅朋友，反而中意聽聽翻。係冇睇啲朋友就其實唔想聽我哋講呢啲 嘅。佢係我冇。冇乜感情啊嘛，你同佢讲狮子丸咁一隻揸住日本刀嘅星星咁啊，唔系嘅狮 子 啊， 狮子 啊， 嗯， 打啲老鼠啊、雀仔啊咁骑嚟嘅， 系 唔 系 啊？ 佢本身嘅造型已经怪啦， 打乜嘢出奇？你 不過係 你蒙面超人都係打一啲唔同嘅生物嘅怪人㗎啦，呢、這個冇問題嘅。個問題係佢係古裝行古裝路線，呢個比較亦都係一個好特別嘅嘗試啦，係咯，係好。 不都 咁就我冇嘢要補充，即係要快嘅。 時尚都差唔多啦。 嗯， 好咁大家係咪叫做重新認識過呢個猿人嘅主要背景啦？係啦，咁我對比翻舊作，哦，原來個新作都有好多位係。即係刻意要即係玩翻嘅，就唔係亂嚟，的確係啦。係 啊， 咁樣。 至於你話電視劇版本咧，其實你可以喺 YouTube 睇到嘅，有人 load 咗上去。卡通版同電視劇版本嘅，你 《達地球》嗰個電視版本係有嘅。哦， 你其實都係成套睇曬。 哦。 哦。咁樣 ，OK， 好。咁大家有興趣啊，揾下。咁當年的確電視係有做嘅，不過嗱，我都有睇下，不過我冇追嘅，因為其實咧我自己唔係好中意睇猿人嘅 ，OK。 系， 呢啲都唔系好系我杯茶啊！呢样嘢系我都唔明点样 玩 嘅当时唔系，因为后屘啊，有啲跟风作品咧，系转咗拍恐龙人，我反而觉得好睇啲啊！ 哦系， 即系佢将成个故事差唔多嘅，但系变咗恐龙帝国，唔系三文盒嗰啲，即系佢一样系鬼佬拍戏，系咁样猿人帝国，但系佢哋系恐龙人。 佢嗰个如果冇记错系陆地底嘅。 我唔理佢啦，但係即係佢都係類似咁玩咁，但係嗰部覺得好睇啲，點解啫？係啦，唔知點解冇乜唔中意睇咁睇猿人嘅喎，係咯，係咯，可能嗰時就假啲嘢整得啲面具亦都係咯。 係啊，咁啊，但係而家都一路到而家都好興玩恐龍人呢樣嘢啊，甚至有啲人話將某種恐龍進化咗就係而家外星人咁樣啦。 那個歌我講的 喎、啊。嗯 ,okay。 嗯。他們沒有說話外星人的樣子，那個外星人的樣子是我講的，你搞清楚。 我不是、哦、,Star Trek 都有講的。 啊、Star Trek 有這樣說過 嗎？有，我是其中一集撞了一個超強的文明，發現原來他們是一種叫劍齒龍嘅後裔嚟嘅， 咁佢點樣噶？ 咁蜥蜴人咯，但就唔係我哋見到嗰啲外星人咁樣蜥蜴人嘅啊。 哦， 咁咪咯，咁點會啫？如果你講係嗰啲灰人啊嘛， 類似啦，三隻手。 唔係啊，你話啲灰人係由嗰啲嘢進化出嚟，嗰係我講嘅。 OK 啊。 OK， 你搞清楚先。OK， 佢哋唔係話嗰啲係進化到灰人，佢嗰啲係進化到恐龍人啫。嗰啲係進化到小灰人咧，係我講我啲進度嘅，唔好搞錯。OK， 我傾翻版權先呢度。 OK， 唔好抄橋啊！抄橋我告你。OK。OK， 好啦，咁啊，咁啦吓，咁啊，大家了解翻嗰个咁嘅脉络，咁原来都有好长好长嘅历史。OK， 咁啊，有兴趣可以系啦，搵翻啲旧啊睇翻咁啦，系啦系啦。 系啊，都 系有最多可以 睇得快， 买猿人 T 嘅。OK， 不过而家就好似话唔兴啦。 而家落后咗少少啦，系嘛，猿人 T。 唔系落后咗少少啊，直情系勾晒。喂，咁啊唔该，后面先啦。咁啊， 好， 跟住嗰啲就等我哋再继续讲埋啊，去环球啊，咁同埋有啲动画嘅，好唔好？ 嗯， 好，系 OK。 好，唔该晒，后面先。 好啦，接咗马仔入嚟啦 ，Hello 马仔， 系大家好， 马仔今日好忙啊，都同大家讲翻一段啦，因为始终今个礼拜都有啲大事发生嘅，对我哋嚟讲都系大事 ，OK， 但系对某啲其他人嚟讲又觉得你系 so what 咁，咁就系咩咧？咁就系环球模型啊，个总店就唔做啦 ，OK， 咁啊啱啱啊，琴晚就最后啊拉闸仪式，咁我哋都贴咗个过程上网噶啦，即系唔系即系转贴咗啦，吓。咁啊，大家睇啦 ，OK。咁啊，点啊？马仔有咩睇法咧？ 因为我总店有冇去过嘅，咁但系佢之后开咗新店嗰阵时候去过，咁就因为佢嗰啲系礼品式，咁就我觉得麻麻咁都嗰阵时都 啲啊，系啦，唔同嘅，系啊，唔同嘅， 即系唔系模型噶嘛，因为嗰啲 系。其實我都冇去過佢個總店喎，我都係淨係去過旺角呢個信和對面嗰間啦。 即係以前信和對面好大間。係 啊係啊，我淨係知嗰間嘅，其他店我唔知喺邊。 我即係你又冇去過香港嗰邊嗰啲嘅。 冇啊冇啊冇。哦。係啊，咁嗰間真係冇咩嘢睇嘅，其實。 我就好早啦，係香港島嗰邊㗎啦，係啦，即係咪欣平道定咩嗰條叫做係？嗰時已經去啊。 嗯， 唔系你去嗰啲，其实佢已经转咗噶啦，其实做紧啲系咯礼品市场咁噶啦，唔系做啲迷友嘅，唔同嘅玩法。咁 系嗰阵时佢嗰啲礼品，我即系佢开嗰啲咧，咁就有少少过分嘅，我见到啲价钱。咁同埋佢好似都开得几进取嘅，因为佢即系我即系唔同啲商，佢喺商场入边开嘅全部。 系唔系阿黄叔宝有间嘅以前？ 咁佢開咗之後呢，咁佢都係我感覺上佢個目標都係啲即係唔係玩開嗰啲囉。 嗯， 直情唔識嗰啲人。 係呀，即係佢諗住係送禮嗰啲囉，係我覺 得。禮品市場啦，係呀係呀，就係禮品市場。即係買嘢送下俾人先咁嗰啲，因為嗰啲佢唔會問價錢。 嗯。 係呀，唔係如果係做到係好嘅，不過我睇落去好似唔係好得。 佢其實過分咗啊！佢比即係其他啲 緊要緊要，即係想講就話咧，如果係嗰種店、嗰種分店結業咧，就我哋覺得冇問題。咁但係點解總店有分別？因為總要佢就用翻個傳統模型店嗰個做法嘅，就唔係做禮品市場，真係模型鋪。咁啊，真係有好多人真係幾廿年㗎啦，去咗度去到咁啊，真係喺嗰度學識點樣製模型啊，學識點樣整嘢啊，咁啊差唔多第一次接觸嘅都係喺嗰度咁嘅，咁所以其實係一個如果以當年咧幾十年前嚟講咧，佢都帶俾好多香港嘅學生咧，當時就去認識咗好多嘢啦。如果係軍事模型，就可能認識咗啲好多嘅戰機、戰車、戰艦嘅，咁同埋背後一啲嘅歷史啊，甚至即係延伸到，即係一個戰爭嘅歷史啊。咁其實好犀利，即係如果大家哇可能睇書就好悶啊，但係即係如果通過玩模型咧，喂真係學到，因為你係有興趣咯，想知嘛，或者想知多啲可能關於嗰隻嘢啊，咁嗰啲嘢啊，咁真係會嘅，或者你唔係話好深入到，哇都得個知字啊，喂最少喂我哋都識有啲咁嘅戰艦，啲咁嘅戰機，係啊，即係唔好話喂大和我哋乜都未聽過咁。即係有冇搞錯啊？咁即係我哋會覺得有冇搞錯啦、啊、咁但係我咁其實我都喺即係呢啲模型上面，即係初之後就啲模型上面，即係見到有呢啲嘢嘅啫，係啦，係啦。咁當然你見到動畫有隻咁嘅有隻咁嘅船啦、啊、原來呢隻就係大和號咁即係你咁樣。 咁你其實都有用㗎，係啊，即係其實呢啲係啦。咁你就算你話玩高達啦，玩沙喎，咁你都其實唔係同德軍嗰啲嘅軍事係冇關係啊。咁嗰啲舊化嘅方式啊，咪裏邊好多嗰啲嘢，你都原來都一脈相承㗎喎。咁樣即係就算科幻模型都係承繼咗唔少軍事模型嘅即係啲嘅玩法嚇，當時係咪？咁亦都係環球就好，即係唔係環球發明嘅，但係環球好切身咁將呢樣嘢即係話俾香港人聽啦。咁同埋當時最緊要就佢出咗一本雜誌叫《精密模型》啊，哇！咁啊真係嗰時真係砌曬啲沙窩嘢啊、高達啊嗰啲出嚟。咁跟住仲要咧，你啊睇圖都唔夠，你仲要去個鋪頭咧，成壇嘢擺咗個色軌度，你可以慢慢去參詳。咁哇，都係自己可唔可以整到咁嘅情景咧？咁啊。是好正嘅，即對好多人都好大即啟發嘅，即好似佢哋而家講話，當年好多即導演嘅未做導演咁都喺嗰度，佢哋度有啲仲話甚至喺嗰度做過員工咧，又有啲話嚇，係我唔知真定假啦，有啲係又話咩彭氏兄弟喺度做過，有人講嚇，係啊，唔知真定假，彭氏唔喺泰國咁樣，我心諗係環球做過咁樣，唔係啩咁啊好多啊陳家上啊直情常客啦喺嗰度喺佢哋講啦，係咯，咁其實。講落都仲有大把人，包括周星馳、劉青雲啊，數之不盡。不過呢啲係多餘嘅啫，即係有一日惠康百佳執笠，可能都係咁講嘅嚇。 我嚟過啊！ 香港有邊個名人冇幫唔使幫襯惠康百佳啊，老實啦，即係咁。即係講嚟又廢話嘅，即係其實有咩出奇啊？當年都係即係大家都未係邊個嘅時候，咁係去無形堡會去環球或者去過環球嘅好正常嘅，真係唔多。系，因为其他嘅环模型房有啲系楼上嘅，啲咩嘅，咁其实环球比较做得咧系出嘅，系货街啊，咁同埋真系好多学生系去环球，系事实嚟嘅，系当年系啊，咁我都系其中一个啊，当然系 ，OK， 咁都睇好多嘢，同埋喺嗰度即系发现咗好多都香港冇上画嘅动画啦，系咪？咁你喺嗰度见到有模型啊，有到咁嘅新嘢喎，咁样。咁當年超想預賽甚至乎佢有擺個電視出嚟咁播啦，咁啊，即係佢係有推動嘅，即係對成個動漫啊嗰樣嘢，佢唔止係淨係賣模型嘅，當年的確係就成個文化咁樣推出嚟，咁呢個就唔同一般嘅模型鋪事實上係，咁啊都係有佢個好大嘅價值嘅，對我哋嗰時七十年代尾八十年代中之間呢段時間嘅人嚟講就係、是。系咯，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地方，唔系回忆嘅，唔系讲话回忆嘅，其实事实上嘅一个贡献啊，系对当时嘅，系啊，即系你差唔多你啲 inversion 由嗰度嚟嘅，系啊，咁当然，咁呢啲已经以前嘅事啦，咁而家后来再后续发展嘅时候，仲关唔关事咧？咁样，咁当然而家就唔需要再由模型铺去认识动画啦 ，OK， 系啊，咁仲有冇人玩模型咧？咁都系少咗好多嘅。呢個係咪咧？阿馬仔啊，你都接觸開模型啊？咁你覺得咧？ 正常係少咗嘅，其實 係嘛？咁如果你唔係話好啟蒙時代啦，即係環球對你嚟講啊，我哋係啊，真係係啊，係啊，即係對嗰個年代嘅人嚟講，都係啟蒙時代嘅，即係可能你睇漫畫就係睇漫畫周刊啊，海豹係咪？咁你實質玩上手嘅，咁早啲就有超合金啦，咁但係超合金唔買翻嚟就齋玩嘅啫。但如果你話喂真係要玩上手，大家自己改造自己，哇！即係仲要揾資料搞咁多嘢咧，咁會唔會環球都真係一個啟蒙嘅一個地方啦？即係對當年嘅朋友啊，係嘛？即係對我哋嚟講啊，真係事實嚟喎，呢、這個真係係啦， 係 即係功不可沒嘅喎，呢樣嘢真係 係咯。 嗯， 咁但呢个作用系咪对已经对可能八十年代后打后或者九十年代再到现代人嚟讲已经冇咗呢个价值咧？只系一间烂鬼模型老店咁样系咪？系咪会唔会咁啊？ 会比较唔熟悉啊，因为本身如果八十年代未开始，其他啲都即系你即系其他模型或者玩具嗰啲铺头开好多啊，咁样嗰啲 都唔使一定去环球咁样。唔出奇啊！ 系咁甚至乎当年我哋话呢个高达嗰个热潮啊，即系尤其是模型炒卖嗰个热潮，你亦都可以话由环球呢度转出嚟嘅，系，就系呢个嚟嘅，系啊，个热潮啊，系啊，咁你话系犀唔犀利啊？ 嗯， 系，咁但系冇咯，咁但系即系之后再接触嘅朋友就会觉得咧，so what 咁系嘛，即系时代就梗系会淘汰一啲即系。 已經舊嘅嘢㗎啦，即係佢哋覺得冇乜所謂喎，即係都係咁㗎啦。咁我見好多嗰啲佢哋啲訪問啊嗰啲咁訪問啲去即係叫做臨尾再買嘢啫，我唔覺得佢哋覺得有可惜㗎。 因為唔係我一代人啊嘛，我覺得始終就 係嘛， 係咯，即係呢樣好講，你係咪究竟係我的時間㗎嘛？因為其實呢樣嘢。 冇啊！但我好奇怪，覺得咧，特別係呢啲八十年代嘅嘢咧，特別係冇咗啲人覺得唔可惜嘅。即係如果你冇咗啲再舊啲嚇，七十年代、六十年代，甚至再舊啲，啲人會覺得可惜啲嘅。咁其實嗰啲人更加唔會接觸過啦，更耐啊嘛。但好奇怪就係越係即係八十年代啱啱呢段時間嗰啲咧，即係嗰啲。即係啲歌星有好多人死曬啦，係咪好多？即係好多名人都死曬，總之冇佢都冇再做嘅都好多喎。即係啲而家冇乜話好高調再出嚟嘅人啦，嚇、即係嗰個年代彈出嚟嗰班啊，好多都即係隱沒咗啦，就算唔係死咗都嚇。咁、好奇怪，我覺得佢喺八十年代零舍飛歐得快嘅喎。 嗯，係咪因為 大家仍特別唔係啊？特別唔珍惜啊，仲要對八十年代嘅嘢。 唔係佢仲喺度，佢覺得佢反感喎啲人而家成日都。 唔係，好多都死咗啦。 我唔係 喺度噶啦。 我之前有接觸過嘛，我意思話就係，即係完全你唔識佢。 又或者咧，嗰啲作品都好啦，即係你係呢個九十年代尾、八十年代彈出嚟呢啲咧，即係包括高達同 Marcos， 元祖嘅地位其實唔高嘅喺好多人眼中。即係我講香港啊，我唔係講日本啊。但係你六七十年代開始嗰啲咧，啲元祖地位仲係好高嘅。 係。 系啊，唔知点解噶，即系八十年代啲嘢唔冇价值噶，我哋觉得系啊，好多人觉得系啊，特别呢个时代嗰啲嘢，我觉得冇价值嘅，吓、即系由歌手到明星到啲即系 character 到咩，我都觉得佢哋特别觉得冇啲咪算咯咁样。 系咪佢觉得？ 唔知点解嘅？ 唔系好旧咧嗰样嘢，即系又未去到嗰啲升到上神台嗰啲咁嘅级数，系咪咁？ 即系高达同超时空要塞都唔算升上神台。 吓、咁依家你仲出紧啊嘛？ 咁、除咗蒙面超人、林分超人都出嘅，我咪就對比緊，其實仲有出緊嘅嘢，就係嗰啲再舊啲嗰啲咧，佢哋就仲係好尊重嗰啲一號啊、元祖嗰啲。咁但係你八十年代出現嗰堆咧，即係七十年代尾、八十年代頭啊，再講多次，佢就反而唔係好尊重。我唔知點解嘅，係，即係總之呢個年代啲嘢就零舍，即係冇價值嘅，我覺得好似係，同埋零舍飛歐得快啊，呢個我嘅感受嚟。即最奇怪就係六七年、十年代啲嘢都未飛歐，即八十年代已經飛歐咯，即好似成個八十年代好似消失嘅啦，要抹去啦咁樣嘅，好奇怪喎。我唔知啊，我自己個人感受啫，係啦，即特別大家唔珍惜嘅。好嘅，咁 anyway 啦，咁呢個題外話一下，我問一下點解啊？大家可以諗下。好，咁今次呢、這個啊，點解我話呢個係一個奇特嘅事件呢？其實平時通常有呢啲新聞呢，就通常都係業主逼遷啦，加租加落去唔做啦，咁一係呢就可能就冇啦，唔係嘅，係因為年老啦，可能我原本個店主，但係又搵唔到接班人喎，啲仔女都唔想接班，咁都係退休啦，佢原來退休唔做啦，咁即係都係呢啲好正常，但係同埋都會去覺得可惜啊，覺得即係唉真係冇啦點咩。咁但係今次好奇怪個原因又唔係喎，原因其實係因為有人用高價去租佢嗰個總店嗰個鋪，咁但係話高都係可能30萬、31.5萬啫嘛，我唔記得係咪係嘛，係咯，咁呢個好奇怪就係、咁唔係都唔出奇，在商言商咧 ，OK， 在商言商係咪？咁你一獎金定獎品先，咁你而家硬掘就冇咗月有30萬收，咁啊，即系我谂可能嗰个店唔知个月赚几多啦 ，OK， 咁可能冇呢个数啦，我相信都系嘛， 系， 咁啊，就算有你都要做镬金先有啊，咁点解唔 得？ 在商言商冇问题噶，真系冇问题啊，在商言商。喂，咁但系如果有另一边商又话卖梦想话成功，我都好奇怪，系， 又话自己讲到好可惜啊，咁样咁。 嗯，又冇人逼佢喎， 由佢把口讲出嚟 咯。唔知啊，系啊，所以呢件事我觉得有啲奇怪啫，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个感觉有冇啲似，即系有个有钱佬，咁啊叫个穷家仔，我你要几多？我唔 你唔好搵我女啊，我开100万俾你，又唔好搵我女，有冇啲似系咁？ 我唔系个月俾钱佢就照花样， 系唔好理佢啦，系啦，即系总之佢有笔钱或者系个月有固定数目啦，你唔好搵我女啦。咁会唔会你攞咗呢笔钱之后，但系你又话其实我都好爱嗰个女仔咁？咁呢两样嘢其实好难并存噶，我觉得系系啦。 系咯，点样有爱佢？ 即系商你拣咗钱，你拣咗钱系正常嘅，因为呢个系一个铺头嘅生意嚟噶嘛。 嗯， 系咯，系啊。咁但系，咁又唔系有人逼你嘅？而家系咪话做大厦有人成等买咗行，系争你个铺位，你唔肯卖啊？你阻住我成个地产发展啊！我成区谂住重建嚟起酒店啊！吓，嗱，我俾1000万你，啊，你吓，系嘛？即脆脆地就收咗佢，咁系咪因为咁先？唔系咧，我哋日日嚟淋你红油啊，放你屎猛啊，吓或者恶人嚟吓走你，有冇咁先？ 冇 啊，系咪先？咁你自己拣唔做啫嘛，系咪？ 嗯， 即系你自己选择唔做啫嘛。咁其实成件事好吊诡咯，系咯。咁我觉得可惜，但系我觉得可惜唔系为边个人同边个店嘅，我主要系觉得。即係香港又輸咗一仗啊！即係喺呢個舊嘅事物、舊嘅嘢嘅保育上面啦，又輸咗一仗啊！嚇， 嗯， 而今次呢一仗係輸得好漂亮嘅，人哋嚇，即係咁樣而冇咗呢樣嘢，唉，真 係係啊，係好順理成章，冇話咩有咩問題咁樣先喎。 冇問題，有咩問題？ 係咯，我就係咁樣輸咁 O K 啦，咁樣好似係。 係啊， 係啊，完全 O K 啊，係啊，有咩問題？我又唔覺得有咩人覺得可惜。咁其實我諗，即係呢度可以引申到一樣嘢就係咧，即係大家完全冇覺得咧，即係平時俾人白眼啊、歧視啊，呢啲係一種歧視嚟嘅。 嗯，係。 即係大家都唔覺得其實呢一場仗係要打嘅。啊、即系其实唔系唔关事啊！今集讲呢个猿人争霸战啊嘛，系一个生存空间，有冇生存空间？冇生存空间，威胁就要战斗啊嘛。咁但系其实大家玩玩具或者追动漫，真系冇生存空间噶、哦。你连你屋企人都其实好啲就系包容你嘅啫。 嗯。 咁如果要讲到包容，其实即系佢都唔认同你个价值啦，系咪？即系我就未听过有人话要包容个仔女，即系即系学琴啊，或者学呢个小提琴啊，或者学唱歌，学到去可以上传俾一丁咁，使唔使包容嘅咧？ 唔使啊！ 咪即系你唔系包容添啦，你仲鼓励佢添啦，系嘛？咁好奇怪地，即系做咩事咧？咁其实呢一个群体，大家系连其实俾人歧视嘅意识都冇，咁同埋觉得喂自己我而家都，而家我又唔使再同屋企住啦。咁我有錢咪又買隻玩下囉，係咪？咁可能暫時老婆都未出到聲話以後唔好玩，或者我偷到啊，即係抌咗個盒拎咗返屋企，佢都唔知或者隻眼開隻眼閉，咁就算囉咁。喂，但我預言一樣嘢，第時可能你個仔呀你個女呢大個咗，話係一細個可能都會鍾意同你一齊玩呢回事，大個咗如果佢冇 pick 到呢個興趣，佢隔代遺傳咗佢啲嗰啲祖父母就係呢好睇唔起玩玩具嘅人，嗱你老咗，可能你啲仔女就会话你嘅，哇嗰时啊使咗几多钱喺呢啲垃圾度啊，跟住佢又抌你啲玩具啊，跟住话啲钱留翻俾佢好过，嗱你睇住啊，迟早发生， 嗯， 好容易有呢个情况出现啊， 系， 咪因为而家未去到呢个年纪啊，因为而家呢个即系大家摆脱咗，即系父母嗰个即系话你买玩具嗰样嘢，嗰啲人而家都系松老到啫，咁啲仔女都仲好细啊嘛。未去到到时到你变阿伯嗰阵， 仲系 佢会怨你， 仲系喺我控制之下啊嘛。其实啲仔女 唔系，同埋啲仔女仲系细个啊嘛。可能佢一齐玩得好开心噶，大家 系当佢大个， 佢都玩玩具，都唔系佢细路仔嚟，细路女嚟，细路仔啊嘛。咁佢一齐玩玩具，你陪佢一齐睇卡通，佢好开心噶。但系佢再大啲，佢唔睇噶啦嘛。佢甚至乎可能会觉得低能啊，玩呢啲嘢。 咁啊，自己老豆系大人都仲会玩呢啲嘢。 吓咩话？ 搣甩咗呢啲嘢，咪好似成长咗咁咯？佢哋觉得 我戒奶啊嘛，阿曾姨话呢度系 冇错 吓。咁、 咁但好奇怪就係呢一代新呢一代細路仔，其實佢明明喺呢個動漫已經普及咗好多嘅世代出世，但係其實佢哋反而係好反感喎，唔知點解對呢啲係玩玩具啊動漫，我都唔知點解，真係隔代遺傳啊，真係冇辦法嚇。 我覺得係反而普及咗係多人憎咗，反而 係點解咧？ 嚇、啊，我唔知啊，因為我試過自己經歷就係去間百貨，即係百貨咁嘅超級市場，跟住有啲咖啡、有啲公仔嗰啲連埋一齊咁樣，跟住我走去望一望咁想買，跟住隔離無端行過有條女喺度講話嚇，整埋啲垃圾出嚟咁樣咯。 即係你意思有啲罐裝飲品就送公仔， 係啊， 係、啊。OK， 係啦、啊，咁我走咗上去買，咁無端我三唔識七嘅有個女人走過嚟，無端喺同佢 friend 咁，即係俾我聽到喎，咁喺度講話咩，又整埋啲垃圾出嚟啊呢啲咁嘅嘢。咁 即係佢唔係話你 係啊？ 哦，你話翻佢啊嘛？咦，係啊，你老豆老母咪整一件垃圾出嚟咯？ 嚇、啊，唔知啊，即係我覺得係反而係可能普及咧，有多即係佢識啲人或者即係佢見到佢玩呢啲咁，佢好反感，變咗反而我仲多人反感咗、 哦、 反而 係好反感，我就唔明點解？但係其實呢樣嘢其實係普及咗，你我、哦、即係你意思就係因為普及咗， 係 佢又未至於成為一個勢力，即係。全部咁樣 喎， 係係啊，即係咁佢喺佢個圈子入邊，反而係見到有呢人喎，咁佢又變到好憎咁咯，咁就係， 嗯， 即係街頭街尾都見到有基佬啊， 唔係咁，但係基佬已經而家暫時即係點講啊？而家呢個時間已經慢慢聚集咗一個勢力喎。 同埋好似即係啲人又好似接受 咗咁樣。呢、這個不如阿馬仔解釋埋啦，即係點解？點解同性戀嗰班人咧就聚集到勢力出嚟反抗或者出嚟去走搞遊行？點啊？點解又唔覺得有啲咩玩玩具啊？即係動漫人出嚟遊行嘅咧？即係意思遊行係相對係即係一種即係向受壓迫，即係喂，總之我要俾你睇唔起先呢樣嘢去反抗。點解冇咧？你阿馬仔解釋下。 嚇、啊、咁即係如果你話動漫，即係如果你有玩具啦呢啲咁樣，我覺得係啲僆仔或者可能仲有機會就出去咩？即係如果你話成人嗰啲，如果你話搞啲嘢，一定唔會出嚟咯。 你解釋點解？ 係啊，咁我覺得咧就因為嗱，你如果同性戀啦或者咩都好啦，咁你本身即係細個嗰時喺你父母，咁你父母如果唔中意你呢樣嘢，咁但係你大個有經濟能力，咁你揾另外一半都係呢樣嘢嚟㗎嘛。你唔會揾我，唔係同性戀噶嘛？正常 我會跟住咪暗地繼續同性戀咯 嚇。咁、啊、但係呢個熱時期已經過咗啊，即係有人咁，但係有啲已經即係佢覺得自己係可以揾翻 要咁樣啦， 係啦，即係我揾翻個同性戀同我一齊嘅可以。咁佢變咗 咁有咩關係咧？大家同可唔可以出嚟遊行或者即係搞個勢力咁去反抗呢樣嘢有咩關係咧？ 唔係咁佢同一齊又組成一個家庭咁變咗係大家可以即係。一个组合嚟啊，即系慢慢啲组合可以一路大家走埋一齐，咪变咗个局。 即系佢以一个 family 作为一个 base 系嘛？ 系啊。 咁但系如果你话你玩玩具啊或者呢啲咧，或者你中意动漫或者 whatever 呢啲，佢哋觉得低能嘅兴趣，你就最大镬就系最反对你嗰个就系你自己老婆啊嘛。 吓，或者你另外一半啦，你好难即系有嘅，你可能你老婆中意呢样嘢，但系好少咯，即系少得好紧要。咁你本身。即係離開咗你父母之後，你揾另外一半再組合個家庭，但係你嗰個組合嗰個另外一半都係最憎你呢樣嘢嘅，但係反而 嚇，咁、啊、佢就會喺個家庭同呢樣嘢之間選擇，叫就選擇咗家庭啊嘛。 係啦，即係就算點都好，一係就要即係點講啊？等價交換啊嘛，成日最興啊啲人講。 嗯。 嚇、啊！即係我買樣禮物俾我老婆或者咩咁，跟住個老婆咪俾你買件玩具咁咯。嚇、啊！一係就偷運啦，是但樣。 係。 系啦，咁啊变咗好似即系其实佢最大敌人就喺屋企啦，本身变咗其实玩呢样嘢。 嗯， 吓，佢都唔可以组成，即系唔可以大家走埋一齐，即系有一个势力做咗出嚟啊！即系每个都系独立，本身已经战斗紧嘅，战斗紧自己屋企嗰个，即系唔系对出边，系对入边。 即系佢问题就系佢唔可以当自己嗰个老婆系敌人啊嘛。 系咯。 即係你可以走出嚟同其他啲同好去聯合嘅，咁但係最弊你聯合咗，你最大嘅敵人就係你老婆啊嘛，咁你咪揀咗咯，你係揀咗你老婆啊嘛， 嗯， 係咪咁啊？你先 唔係即係反抗唔到啦，你本身係反抗一個即係敵對嗰個勢力咁樣，你本身係同性戀咁，你都係走埋一齊咁，人哋有啲唔睇唔起同性戀，你咁你同性戀走埋一齊反抗啊嘛，其實係 嚇 係咯， 即係總之你玩呢啲啲人就走唔埋一齊啦，簡單講係嘛？ 係 啊，亦都完全冇被壓迫或者被歧視嘅任何意識啦，即係總之我自己 OK， 我自己玩咪得咯，我理得人點睇啊嘛？咁係唔係咧？咁你咪自己匿埋搞機咪得啦，使乜理人點睇？咁係咪咁嘅咧？咁你一班有色人種主就埋一齊自我感覺良好咪好咯？我使乜理人哋歧視我？係咪唔使理嘅咧？我唔知道 ，OK？ 咁我就係想問一下啦，其實冇生存空間嘅，只因你不斷嘅生存空間喺度縮窄就嚟冇嘅，即係而家你周圍啲人係越嚟越對呢一啲嘅中意啲嘢咧，係其實嚴峻咗嘅，即係我覺得而家係比起以前 係。 呢樣等下馬仔又再解釋一下，即係點解會嚴峻咗？而家唔係普及咗嘅咩？ 冇，其實係，因為 其實係多咗人玩，但係咧憎呢啲嘅人咧係比以前更加憎呢樣嘢嘅， 因為佢個圈子嗰度係，因為圈子嗰度見到啲人啊嘛，咁佢本身唔中意嗰啲，咪更加令到佢反作用，更加唔中意啲嘢。嚇，咁同埋之前我哋傾過話，其實係都係有冇用呢個問題啊嘛，呢樣嘢。 我呢個中國人嘅實用主義啊嘛，咁我嫖賭飲吹啊，都有啲作用啊，賭都有機會會贏錢係嘛，咁啊嫖啊更加啦，都係一種同食嘢一樣，都係一種需要嚟嘅係嘛，啲有人覺得係咁啦，係啦，咁啊點都好啦，即係總之都有啲用嘅嚇，咁就算你個興趣係在其他嘢，咁總之嗰樣嘢有實用作用嘅嘢都好啲啊，最冇作用就係你玩玩具啦， 嗯， 係嘛？而家就嗱，以前咧就覺得打機都係一樣嘅，但係而家打機又唔係獨立咗出嚟喎，因為點解咧？因為而家打機揾到錢啊嘛， 係 係嘛， 唔係都係定立咗個職業啫，其實 係啊。咁但係其實點解動漫唔能夠成為一個職業咧？明明曾經香港都有動畫公司，亦都有好多漫畫公司，係嘛嚇？咁其實而家亦都有玩具啦，出得好成功。咁香港咪冇咩？呢啲行業唔係行業咩？嚇！喂，真係又唔係喎，因為而家都冧曬啦。 嗯， 係好少少啊，但係做唔到一行，即係大家要投身咁樣嘢咯。 嚇！咁啊，真係唔得㗎！就算嗰條棒棒聲，咪又係得幾條友揾到錢啫嘛。你又去做助理嚇，得個做字嘅啫。嚇！ 係。 咁啊，冇辦法啦。咁所以你咪睇死你咯！人哋出邊啲人係嘛？即係同你點解睇唔起運動員？哇！運動員攞曬金牌，攞金牌有咩用？金牌又賣唔到錢嘅。 係， 嗯， 係嘛？你睇下啲運動員啊，接到最高級嘅嗰個廣告係乜嘢？香港我講，梗唔係講美國啦，美國幾高級嘅嗰個都有啊，或者提啲國家都係啦，唔係就係美國啦 嚇、 啊。即係香港以外嘅地方，人哋都尊重運動員嘅話，即係包括中國我都尊重運動員嘅喎，好奇特嘅香港係好例外嘅喎，好唔尊重運動員。運動員接到嘅廣告咧，都係啲礦泉水啦、番鹼啦、洗頭水啦，係嘛鐵打酒啦咁。有冇人揾樓盤廣告揾佢哋？喂，樓盤廣告你揾得唔啱 ？OK， 咁啊車。车会唔会揾骑师咧？我觉得好啱嘅，冇又冇吓。咦，咁做 gym 有啦啩？即系做啲即系同运动类嘅，揾翻运动员好就唔系，宁愿揾郭富城。 系， 咁你点啊？佢成觉得你班人系老粗波牛，你明唔明啊？ 唔系咁嗰啲咩运动用品嗰啲又唔见佢会用嘅，系咪先？即系外国有啊，你香港嗰啲运 动用品都唔会揾佢哋做代言人嘅、啊。最奇怪就系、是，可能都宁愿都系郭富城。咁啊，迪士尼 Iron Man 又郭富城喎，乜郭富城乜都賣曬喎。 即係譬如桌球室咁點解唔係傅家俊啊，或者啊四眼妹啊？ 都係郭富城。唔係，咁因為事實上係你班受眾，你會見到我用邊個做代言人，你會有反應先。 係。 個事實就係我個 gym。我找个明星即是郭富城的嘛、 嗯、 是好过我找一个运动员的嘛，这个是事实嘛。你不要怪个 gym 的，因为是不受众自己是有这样的分野，他是真的觉得你的运动是 cheap 的。 嗯，得埋我班中意。 好办法。 是 系冇办法，佢都要就翻你个受众噶嘛。其实佢揾代言人，佢都要谂下边个 sell work 噶，系咪先？即就算佢自己觉得唔系嘅，我个产品当然揾翻嗰个玩嗰个运动嗰个人就最适合。即个事实系最适合，但系如果你销售嚟讲唔系，可能我揾个明星系会卖得好啲，咁系真啊嘛呢件事。 嗯， 系 系咪？系真噶，系咪？咁可能我卖啲运动用品咁我你即系你在商言商，你揾唔揾运动员咧？就但你唔可以怪啲商品喎，系因为你班市民你系咁谂啊，你系睇唔起运动员啊。咁所以其实佢唔得，唔系佢嘅错嚟噶，其实就系因为大众都唔睇好呢样嘢，亦都唔会俾机会呢啲嘢，即系净系睇衰咧，唔知唔睇好。诶，香港动画边度得噶？香港漫画边度得噶？系嘛？ 系 吓，即系佢都唔理你套嘢得唔得，佢都未睇，我觉得唔得噶。 系啊系啊，港产片我唔睇咯。 系啊，咁你边有得搞啊？咁你冇市场，就何来有班人有得捞啊？ 嗯。 咁冇得捞，你又梗系唔想个仔个女去学噶啦。 系。 系咪啊？哇，都学拍戏喎，嘥气啦！王家卫都食紧屎啦，而家系嘛？ 吓， 系嘛？咁有咩用啊？佢咪觉得冇用咯、啊？ 嗯， 因为你事实上俾佢见到，真系冇前途噶嘛。 嗯， 即系好实用主义啫，系咪？你唔想个仔女去学啲冇用嘅嘢，系咪？啊，咁唔系点解嗰几个咩话？嗰几个咩学生咪话？做咩啊？第时想做医生， 系 嘛？ 哦， 啲状元今年都做医生啦， 系嘛？ 嗯， 系咯，系咁噶啦，香港价值观系咁啊嘛。咁所以你呢种歧视其实根深蒂固嘅，根本你即其实唔系有鸡先，你有蛋先，好明显系呢啲人 create 咗一个不公平嘅状况，令到呢啲嘢其实冇得搞。咁而你想投身呢啲嘅人，亦都被剝奪機會啊嘛。係，係嘛？ 嗯， 即係其實人本來人人有唔同嘅能力或者嘅優點，但香港個問題就係、是，其實講嚟講去得幾行嘢嘅啫，得、幾行嘅啫。係，你其他行業根本就不被重視，根本不成一行，係嘛？ 係。 咁當然你自己揾到一個方法，自己揾錢嗰啲另一啲嘢啊！而家我哋講行業啊嘛，咁、你根本咁咩創意工業咩咁樣，香港都都唔當你嘢嚟嘅，根本啲人都嚇。咁呢啲已經行業嚟咯，創意工業行業嚟喎，大佬係都唔被當成一樣嘢。咁你話你仲去玩喎、啊，即係你都唔係做啫嘛，你去玩喎、啊，哇！佢當你係咩嚟？咪喺度嘥錢咯、 啊，嘥錢嘥時間。 你換個可以做咩㗎？系啊，嘥钱嘥时间咯，有咩用啊？你睇嗰啲咁嘅科幻片，有咩用啊？ 浪费青春 吓，咪纯粹有咩用先？佢唔理你浪唔浪费啊，即系有咩用啫？ 系 你睇完啲戏喺度玩倾几个钟咁样，有咩用啊？佢哋真系问有咩用啊？系头嗰套戏我哋倾咗几个钟，令我又了解咗多啲人生社会咯。点解冇用啊？吓，嗰度令我启发咗谂咗啲嘅嘢。 唔知喎，等佢睇戏唔觉，佢哋认为唔应该用脑噶嘛？其实 唔系，咁佢唔用啫，佢唔用佢嘅事啊。咁点解佢要干涉我哋去谂咧？点样干涉我哋去倾？佢一直系觉得你哋喺度嘥时间。 嗯。 吓，做一啲无谓嘅嘢。喂，而家我哋个生存空间系去到咁样嘅，大佬，大家睇唔睇到啫？喂，即系我去做都要俾你闹俾你歧视， 嗯， 吓、啊，即系大家都睇唔到呢系一场仗嚟嘅，吓、啊，即系大家觉得喂贪得意贪口爽六个字目唔系啊，我要话俾大家听，我哋好似啲猿人咁啊，而家你要唔该你起嚟啊，去打呢场仗啊，而家我哋冇士兵嘅，基本上。我就打咗几十年啦，我由以前要撑动画啊，嗰时就俾人当汉奸嘅，好得意嘅， 嗯， 咁我鍾意啲动画啲嘢啫，系嘛， 咁係啊，大部分都係日本，咁但其實都唔係得日本嘅動畫喎，鬼佬都係動畫喎，鬼佬都係漫畫喎，點解我係？不過係你就算崇鬼，你都係漢奸咯，係嘛？你都係漢奸嚟嘅，咁啊死啦！咁嗰啲人哋學日文嘅點算？或者教日文嘅明白？大佬嗰啲咪直情係咪即係喺精武門入邊嗰啲咧？俾你都打嗰啲都要 係咪嗰啲啊？ 系直情系嗰啲系咪？嗱，嗰时就俾人睇成咁样嘅，真无厘头嘅大佬。系，只不过我哋中意动画同埋去推广呢啲嘢啫，俾人咁样睇。OK， 好啦，而家仲衰，低能嘅觉得我哋 系， 仲衰过汉奸嘅汉奸，起码唔系低能咯。一直系低能，你玩呢啲系低能，你睇呢啲系低能，大佬。系你攞个模型书出嚟睇，会俾人觉得你。即佢會厭惡你多過你攞本龍虎豹嗰啲出嚟睇嘅喎， 我唔正常。唔係而家感覺上係當你唔正常。 係佢覺得你唔正常，冇錯。個重點係佢覺得你唔正常。好、 嗯、 正常嘅嗜好嚟嘅，點解唔正常？ 唔知點解係 拎個馬經出嚟咁樣，佢覺得好正常。 馬經好正常喎、啊，係都話龍虎豹啊、馬經嗰啲冇問題啦，係咯。系咯，即系你解剖下佢哋，睇下佢哋咩事啊？我都唔知道，同埋你唔使理佢点解嘅。一问题就系点解大家有呢个兴趣嘅人都唔可以走出嚟，或者唔可以大家一齐做啲嘢？大家都唔觉得系有一场仗要打。 嗯。 咁大家就玩咗自己个 part 就算噶啦，即系我诶、哎、我自己买咗自己 happy 咗咪 OK。我同佢讲有一日。是会到你啲仔啲女就会代替咗你啲父母一日掉你啲嘢 嘅，系 会话你嘥好多钱喺呢啲嘢上边啦，唔嘥佢身上，嘥落呢啲嘢度啊，系你睇住啊，我预言啊呢样嘢好快会发生，系、 嗯、 啊，即系中国嘅马骝咧就唔系司法，中国马骝咧就被训练成为呢个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即系嗰几只揞眼、揞嘴、揞耳嗰几只马骝啊，系啊。是啊，即系而家大家都系做紧呢三只吓，呢、啊、三只马骝， 嗯， 即系当冇事啊，当唔关自己事，其实唔系唔关你事噶，有一日就烧到你噶，系、啊，即系呢个变咗都冇办法啦，系啦、啊，即系吓嗱，人哋呢个工业时代啊，人哋外国冇咩，但系人哋有冇话因为自动化生产而淘汰晒所有手作嘅老店咧？即系包括嗰啲皇室御用裁缝店。今日都仲喺度，威廉王子都喺度做衫，但系似乎香港咧完全唔觉得有需要保留。 嗯，系咁，你嗰啲啲麻即系整麻雀嗰啲铺头，咁你都吓、啊、越嚟越少噶啦，会咁啲人有冇谂过吓、啊？啊，可能要保育啊，咁样咁嗰啲。 吓，咪当铺都拆你啊！大佬，你仲讲麻雀嗰啲算系咩啊？ 吓、啊。系 成条喜帖街同你铲咗一下， 咁算系咩啫？香港保育买咩？好似系睇下有冇用，真系未必系。 海港嚟睇有冇用啦、啊？我有套， 有 到奖 嘅， 未 必系钱多用途啊！佢有佢嘅目的，我系利用呢个保育嗰个都有啊，最主要都系有目的噶啦，本身保育就 唔系。其实你嗰个保育。當然是有目的的，因為你保育你才有些歷史建築物或者有些東西，那你才有遊客來看，其實很多遊客是看這些東西，其實是來看這些東西的，你拆曬它，你搞到香港現在沒東西看， 不是，它一是拆一是呢就、不是開放的咯， 是算數啦，是的，是的，不是，沒辦法的，沒辦法的，是 的，還有 我想知道它保親肉都是它自己的目的，我感覺上不是什麼了， 唔係嗰次嗰次嗰、那個， 目的啫，就係、是、賺錢，冇冇第二個目的。 嗰、那個咩警誒、警察嗰、那個，即係唔知邊間差館啦，唔記得咗。咁話咩啊嘛？即係佢話要收復翻佢啦。咁但係佢又唔知係咪貪平定咩啦？咁啊請咗個嗰、那個大陸嘅嗰啲建築商咁樣去整，之後咪冧咗有個位。咁你咁樣去保育法咁即係啊分分鐘仲整爛咗件嘢咁做咩呢 哦，咁呢個都起碼佢都有 try 啊。 嚇、 啊。嗯。係嘛？係。都有 try 啊，係嘛？即係佢都有 try 去啊，阻止呢個舊有價值崩潰啊。 係。 咁今次呢個環球事件，即係有冇人 try 過去阻止呢、這個舊有價值崩潰咧？大家都覺得好合情合理喎，呢件事係咯， 我覺得 轉上報道係即係時代嘅趨勢啦，係啦， 嚇佢都係都話佢有冇個價值係佢嗰個目的有冇啊？即係佢講佢呢個嘢執唔執對佢冇影響，咪冇所謂啦， 係嘛？ 係啊， 我唔覺得呢個淨有咩集體回憶喎、啊，其實集體回憶就唔係噶啦，因為其實大部分人都冇回憶嘅， 嗯， 係啊。但我就覺得是一個舊有價值，即你冇人即覺得冇用，舊有價值是最有用，即算數啦，冇辦法啦，即大家連個意識都冇覺得係問題，嗯，好似覺得森林規則啫，弱肉強食，咁唔應該咁唔使環保乜都唔使做啦，係咪？咁你咪黐沙地咁啦，係咪？咪等個地球毀滅你做咩啫？如果你咁，喂，好笑喎，即咪算數啦，冇辦法㗎，係咯。 嗯， 即係頭先都講啦，哇！即係點解周圍啊，成個東南亞而家都有特攝啊，係。 係。 但係香港冇啫嘛，係咯。咪、嗯、就係因為大家唔中意、唔接受啊嘛。咁你其實咪剝奪咗即係其他有想去從事呢個行業嘅人咯嘅一啲嘅出路嘅可能，你根本冇得做，係咪？ 嗯。 即系以前曾经投身做动画，你咪又转晒行系嘛，冇办法噶。你唯一一间都执埋咁样系咪？系。咁做咩啫？即系唔系算数啦？如果大家觉得咁样系冇问题嘅，咁其实呢样嘢好快就蔓延对你自己个行业噶啦。 嗯。 系啊，即系今日可能就呢啲行业死啫，其实听唔到你个行业死咯。 系。 系嘛？咁到时香港唔都剩翻两行咁咯，系嘛？ 咪呢啲咪唇亡齒寒啦，咁但係佢係冇意識嘅，咁咪等死啊！ 咪都唔係好遠㗎，呢樣嘢好近㗎咋，咪即係你越嚟越單一化啊嘛！你都成個香港都大佬啊， 係， 嗯， 係咯，咁遲啲啊，成個香港都轉曬型㗎啦，係咯， 嗯， 即係除咗呢個網店都冇店啦，實體店冇人幫襯嘅， 賣。 我唔見到呢樣嘢，人哋外國係咁喎。嗱，唔係啊，因為你喺度講話咩 O to O 嚇 ，O to O 係咩咧？就按九 to 呢個 off 九啊嘛，係嘛？就 online to offline 嘛。咁你 off online 就喺網上揾客，就 offline 就即係 send 翻去鋪頭度幫襯啊。 嗯 嗯。 即系你喺网度揾咗好多又优惠又成分都得下啦，咁跟住我哋去翻我餐厅度食饭啊嘛， 系， 咁呢个即系 O to O 啊嘛，如果你唔系咧，你就直情喺间完全系一个网上嘅店啊嘛，咁、 嗯、 但系又好天真嘅，网上店唔使本嘅，其实网上店你做翻宣传做翻嘢嘅钱一啲都唔少嘅， 系， 仲要唔知得唔得噶？你反而你實實在在喺間鋪頭咧，如果你個鋪頭本身位置或者一個人好咧，其實佢一定得㗎。即係你起碼有啲實在啲嘅嘢可以去控制到嘅。你根本其實唔係咁易做㗎。 嗯， 即係鬼唔係你在網度開個鋪慳翻啲成本咩？但係其實係咪咁易啊？咁啊個個都上網開玩具鋪啦。 係。 係嘛？梗係唔係咁易啦？你唔信你咪試下咯。 嗯。 咁而家就變咗咧，佢哋就可能係咪其實借今次就咁樣可以做到個宣傳啊？係我哋有啲咁嘅感覺啊？ 咁樣 啊？因為歐陸五年東張西望都有講過，即係其實今次係算多媒體去報導嘅呢一件事。咁、okay. 咪可能咪對佢以後嘅發展，可能佢真係轉做網上，咁咪當係一種宣傳咯。但佢又而家未轉啦，最弊係咁啊嘛。 嗯， 即系你应该而家已经话埋俾人听啦，我哋咧迟啲就点，或者已经有个咁嘅网啦，大家快啲上嚟呢度继续订购嘢，咁佢又未有嘅，其实系啊，咁你过咗呢个新闻啊，讲真啦，听日天光起身，啲人已经唔记得咗你呢间环球模型啦，你依家历史嘅一个过去啦，你嘅历史任务已经系完成啦，系咪？咁事实上系啊嘛， 嗯 嗯。 佢歷史任務已經完成啦，係同年終結啦。係，可以 forget 啊，包呢個公司係。咁我覺得好可惜咯，係唔係為間公司可惜啊？即係又一樣嘢，即係你又一個又有一個城池又俾人攻咗啦。 係， 即係如果你係要守衞一啲舊嘅價值，又少咗個城啦，嚇咁咯，又輸咗一仗嚇。咁但係大家都冇嘅，冇覺得有問題嘅，咁啊。OK， 咁個個訪問都話冇啊，正常啊，係咯。而家啲人都唔會買鋪頭買，因為唔係同你討論緊網上購物呢樣嘢，呢、這個梗係係啦，根本都唔係嗰樣嘢。而家講緊，即而家有冇必要要揾裁縫啊？ 我唔使啦， 係咪？啲人就寧願買件有牌子嘅，買件 T 恤都寧願有牌子啊嘛。系咪？ 系最紧要嘅牌子啊嘛！ 我有戴啊嘛，晒本身系一个作用嚟噶嘛，系一个 function 嚟噶嘛。咁我搵个裁缝去做完，其实有冇人识啊？我就算真系搵啊威廉王子嗰间啊，去走去英国啊皇室御用嗰间啊 ，Kingsman 嗰间咧， 系 嗯，嗰个做到西装啊，点解同阿威廉王子同一款咁啊？点啊？其实有几人识欣赏？咁我咪買件名牌西裝可能好啲，即係如果喺呢個要嚟戴 嘅 一個角度， 多人識嘅牌子啊，反而曬啊，反而 係咯，多人識啊嘛，係咯，即係我戴表嘅戴啲 cheap 金鑼啦，我唔想戴只嗰啲意大利唔知邊個大師手做啊，鬼知係乜啊？係啊， 嗯， 唔識啊，係啊，睇 係嘛，就算雙倍對珠，人哋當你玻璃啫嘛，啱唔啱啊？ 嚇， 啱唔啱啊？算數啦，係啦，冇辦法㗎，你係。集體膚淺啊嘛，咁你總覺得都好奇怪，就人哋外國起碼有 keep 呢啲嘅，但係其實香港真係冇咯，係咯。 唔係唔 香港去到啲店員啊，去到啲店員其實係收銀嚟嘅啫嘛。 係， 即已經由最初 HMV 請嗰啲係哇好多，即係佢做嗰層樓就識嗰種音樂嘅，呢層樓嗰個咧係 classic 同埋 jazz， 哇你真係一講咧。佢真係揾個碟俾你喎，以前我唔係講笑，真係以前真係咁啊！以前喺尖沙咀，後屘慢慢冇啦，後屘換咗啲人咧，乜都唔識，就係、是、你講俾佢聽，佢就喺個電腦度打隻字幫你揾。 嗯， 最好你就講咗啲 number 俾佢聽添。 係係 係，冇啊，幫佢訂。佢根本對音樂一無所知，即係而家慢慢係咁嘅。咁其實環球當年嗰啲即係嗰啲分店啊，佢都係請啲咁上下質素嘅員工嘅啫嘛。 嗯， 係啊。即系你问佢经商啊，佢都唔知系咩嚟啊！ 你好似话咪话连 band 带佢都唔识系咩？ 咁我 band 带就唔知佢识唔识，因为嗰次我揾经商嘅。 哦 ，OK， 系因为我揾嗰啲铁车，佢都冇听过，好冇嘢。系啊，咁跟住又揾咗架出嚟睇咧，咁啊其实明明就烂咗嘅，因为嗰个辘咧，喐嗰阵其实个太会转噶。吓， 因 为我讲嗰啲铁车系。大过你个手掌嗰啲 size 嗰啲啦，梗唔系讲细你价嗰啲啦， 系 好大价嗰啲啊 ，OK， 嗯， 咁你个辘你喐佢个辘嗰阵咧，其实个太会转嘅， 系啊， 其实好简单嘅啫嘛，有个齿轮电 动咁啊，系啊， 简单，好超级简单嘅一件事，诶，我话烂咗嗰只嘢，佢话系咁嘅， 嗯， 系啊，即系佢都只求将啲次货卖出去，系即系嗱，呢个系我亲身经历嚟嘅 ，OK。我並不是道聽途說，即係就係啲咁 quality 咁上下 quality 嘅店員啦，係咯。 嗯。 咁但係咁喎，係咁喎，因為你就算睇嗰時宇宙船都係請呢啲人的。 係。 嗯。 係啊。咁到底係咪佢哋自己講嘅係一個俾一啲人去愛呢啲嘅人去交流嗰個地方咧？咁好明顯就係總店係，但係啲分店，佢、嗯、分店唔係就係因為佢分店，佢成個分店個做法佢係。真係唔係嘅，佢就係唔係禮品嘅啫。係，係我啲員工其實佢主要識收錢就得嘅啦。 嗯， 係啊。咁呢個係我親身經歷嚟噶。OK， 嚇、啊。黃室寶嘅店。 嗯。 OK。嚇、啊，咁當然啦，你可以話樹大夫枝咧嚇，唔係個店員都係咁。不過當然唔係個店員都係咁啦。OK， 中間有啲專業嘅店員，但係即係你請翻嚟喺度睇住嗰啲好多嗰啲僆仔啊，佢都係呢啲咯。都係呢類嘅店員咯，係啦，咁即係我已經唔覺得係嗰個咩大家好中意玩具啊，或者咩，即係嗰回事咯，係咯，咁所以就話個總店接咗，對我嚟講，梗係覺得可惜啦，因為嗰個好似係最後 即係一個地方啊，即係仲係一個真係模型嘅地方，即係唔係嗰啲店喺度一味賣錢就算數嗰啲咧，咁啦，喂，冇啦，咁呢個有冇嘢想講？咁啊，新年有冇補充？ 嗯， 馬仔有冇補充？ 呢樣我就冇乜啦。 嗯，哇，差唔多頭先講嗰啲都係嗰啲啦，因為 差唔多啦，係啦，即係大家其實最緊要有個意識咧，即係。喂，即其实自己系咪俾人迫害紧？ 系， 喂，唔系妄想症嚟嘅呢啲， 系 真系有身边人讲到出口，叫你叫鸡啦，唔好玩玩具。 但系嗰啲经济独立走出嚟嗰啲，我觉得有时啲财大气粗咁，又好似咩咁嗰啲人。 吓，即系你话佢自己玩嗰啲，即系自己好多钱玩嗰啲。 系 啊，唔系啊，咁佢而家系 O K， 咁但系你第时啲仔女大咗，如果你 就系咯，即系佢本身跳咗出嚟嗰啲就变咗佢反而系个，即系佢自己个心态变咗财大气粗咁咯，咁嘅啫。 我系梗系啦， 所以咪冇，所以就冇嗰种大家一齐抗争或者大家一齐成为一种力量嗰个意欲啊，因为佢觉得自己好似 睇住啊，好快佢啲仔女大咗，如果啲仔女除非好 lucky， 佢啲仔女都系好 crazy 啊呢啲嘢，但系我听闻咧。唔好话呢度都大咗，依家都唔系啦。 嗯， 即系啲仔咧，只系细路啫，佢都唔玩呢啲嘅，佢都系打机啊呢啲为主， 系电子嘢喎。 系啊，唔系我以前又觉得喂咁啊打机都中意动漫，唔系喎，如果人打机嗰啲人唔中意动漫嘅。 嗯， 哦，佢可 以拆开 两嘢噶嘛， 切开嘅，而家就分得好清楚啦。中意打机嘅人，佢唔中意动漫，佢可以中意打机，但系睇唔起你中意动漫、中意玩具嘅人嘅。 嗯 嗯， 系咯，我唔知呢个等下新年解释下啦，我就理解唔到啦，我真系唔系呢个 generation。 喂，因为佢尤其是依家嗰啲动漫同埋呢个游戏咧，系真系可以 cut 开咗两样嘢嘅。 系。 咁同埋你讲开动漫咧，就通常会系呢个日本向嗰啲啦。咁你鬼佬向嗰啲其實啲動漫嘢咧，就好少話會出咗 game 嘅。 哦。 即係或者可能係逆向係可能係套只 game 好得出電影，咁有機會。但係或者係呢、這個即套電影好得出 game 都有機會。但係你話動漫轉 game 呢、這個就少啲咯。可能小說啊或者嗰啲就真係會比較多。嗰啲咧佢哋。O K 嘅，系 嘛， 系啊 ，combine 到一齐嘅。咁但系你一去到动漫转过去咧，尤其是日本动漫嗰啲咧，即系其实啲鬼佬唔系好接受噶。 如果日本动漫鬼佬唔系好接受，唔系喎，日本动漫好多鬼佬好中意睇嘅喎。你意思系咩先？ 唔系一啲啲嘅咋，佢中意睇嗰班当然冇问题啦。但系如果佢尤其是系 game 嗰方面咧，佢一见到。呢啲樣嘅 character 啊，佢哋就會覺得，呢啲動漫 game 唔玩咁咁咯。 哦，咁嘅咩？ 係啊係啊，會有樣咁嘅情況面咯。 即係我嗰陣時我玩咧，其實有個缺點嘅，動漫 game 佢個地方咧，我唔知係佢啲製作，因為佢嗰個係為咗即係用咗啲 character 啲版權定唔知咩，即係佢做出嚟咧，我感覺上係 hea 啲嘅佢哋。 你話 hea 啲就一啲啲啦，有因為有啲咧，其實佢淨係想攞佢個 title 借佢嚟出啲嘢啫，咁可能直情咧會係唔夾添都有機會噶，即係其實佢可能套嘢講 A 嗰樣嘢咁樣，咁譬如可能講打仗嘅，咁但係佢出到嚟只 game 可能咧就變咗個講故仔咁樣，咁都有機會嘅，係呢個。 我覺得係佢嗰啲 game 咧，佢為咗要。即係做翻佢 game 個市場咧，佢變咗係要諗住大眾化其餘嗰啲，佢唔會話即係動漫嘅嘢，佢自己做出嚟係即係寫實或者係啲競賽式嘅嘢。 都係㗎，係啊，係啊，係啊，有好多時 或者佢整個古仔咁咯， 甩咗個古仔啊之類咁咯，嚇唔出奇啊呢樣嘢真係。係 啊，咁變咗打機嗰班友中意，我覺得佢又變咗佢而家就甩咗動漫咯同啲。 嗯。 唔係，即係佢可能佢初出嚟個 game， 跟住衍生出嚟嗰啲動漫都 OK 係嘛？ 嚇！ 即係佢首先， 即係唔係由動漫走去咩咯？即係中意打機咯，即係而家係變咗係中意打機頂嗰佢出電影啊或者咩咁快嗰啲咁咯。 即係總之佢個 game 衍生產品就 OK 啦，係你唔好調轉啦嚇。係 嚇。要分開嗰個讀翻啲人 認識啊，係 OK。咁但係總之我感覺上真係生存空間受威脅嘅感覺 ，OK。咁大家即管 feel 下係咪真係呢回事啊？ 係。唔係咁。 即到底使唔使打呢場仗啊？ 咁同埋咧，佢因為依排啦，或者係90年代開始咧，好多嗰啲女即係女向嘅，或者應該叫做後宮向嘅嗰啲作品咧，其實係 講啲萌卡通啊， 係令到外邊啲人好反感 嘅。周圍啲人對動畫嘅印象好差嘅，我都覺得差啦，你唔好話其他人啦。 係，我都係啊，即係佢成日出埋啲咁嘅嘢，我覺得係哇，做埋咁差啊咁嘅嘢，我覺得係。 係啊， 都唔係講古仔咁，係咁 係啊係啊，賣女咯， 賣啲元素咁啊，感覺上。 仲搞到啲女變咗個屬性，即係全部只不過嗰條女就係A B C D 屬性黐埋一齊，咁就係嗰個女啦。之後呢個 B 嗰個女咧就係呢個 C D E F 咁樣撈埋一齊咁，咁變咗 即係變咗另外嗰啲係咯，對於印象好差反而係呢樣都係。 即係套套嘢都係一堆唔同屬性嘅女咁樣喺埋一齊，咁仲要一個就咩四眼，一個就呢、這個無口，一個就。大波，一個就羅莉咁樣，咁已經係咁樣定曬，係一定有個啱你食咁嘅情況，咁真係哇，食得多好你咯。初初睇我可能 O K 嘅， 就我話咁啊，珍貴係好啲好嘢啦。O K， 咁都我都覺得叫做百花齊放㗎啦、啊，叫做 O K。咁我哋一陣講下呢啲啦，係嘛？ 嗯。 咁啊講好耐啦，係咪？都要差唔多啦，今集都係啦。咁啊，其實首先不如等下馬仔講一講個高大聲嘅馬仔都趕時間啦。好吧， 系讲埋高达啦，睇我嘅咁 讲埋分多波啦， 都 升啦嘛，头先嗰啲差唔多啦嘛，系嘛， 差唔多啦。 大家再喺网上讨论下啦，如果有兴趣，系啦，到底有冇真系被人歧视嘅感觉咧？系嘛，系咯，系咪真系唔使理其他人嘅咧？ 嗯， 吓，我觉得唔系咯，吓 ，OK， 嗯 ，OK， 好，讲分多波啦，咁啊最新一集亦都好似系今季最后一集系嘛， 系第八集最后，今季最尾啊，咁今集都系。跟翻上一集咁啊，阿宇佑啊，即係高達咯，變聯邦軍咯，我主角咁啊，見到條女啊嘛，之前我以為死咗個男長，即係佢近似條女啊。 嗯。 啊，咁啊，唔知點解會入咗個邪教啊？我真係覺得奇怪。 啊、幫咗對面和尚嗰班嗰個勢力係啦。 嚇、啊、嚇！咁嗰度佢嗰度就話臨尾講翻，即係我唔直接個故仔，我唔講啦，我講翻即係睇咗啲啦。咁佢嗰個又講話其實係。即係佢哋而家個和尚個阿頭咧，就係喺佢嗰個即係聯邦嗰個咩新類型人研究所啊，做研究就應該強化人啦，你當佢係咁啊走咗出嚟，咁啊無端端搞咗呢壇邪教咁嘅嘢，咁啊 做咗教主啦，用佢嘅超能力係啦，即係變 X 教授啦 嚇，咁啊之後令到啲人啊全部變曬個 under 佢，咁啊連呢個啊呢、這個二幼嗰個之前條女都變咗係信咗佢教啊。 嗯， 咁另外一方面啊，四肢殘廢趙軍嗰邊，我主角我唔記得咩名啦。咁啊，佢啊揸住嗰啲洞穴魔械啊，即係龜霸啊咁啊，因為佢要接收翻嗰個間諜啊。咁啊，但係因為上次就失敗啊，咁啊俾人哋即係啲和尚嗰邊發現咗啊。係啊，咁啊佢啊叫其他人嚇，跟住佢啊叫其他人撤退啊。咁啊佢啊。一個引開敵人同埋接收翻個間諜咁啊，咁啊最尾咁啊同啲吉姆頭嗰啲揸鼓咁啊，跟住又打一場水戰啦。咁但係最奇怪佢哋啲機咧就全部啲即係啲導彈或者咩啲武器啊，全部外裝咧用完之後可以即氣之後又可以屈翻隻手出嚟，好奇怪。 係。 係啊，咁但係最奇怪係佢有啲形狀咧係好唔高達嘅，我覺得佢哋有啲裝備。 嗯。 系啲即系佢啲系啲三尖八角啊咁嘅装备咧，我觉得系睇紧唔系高达咯，即系就算之后啲高达嗰啲装备，就算而家新世代都唔会咁嘅样咯。 哦，咁样。 哈哈，咁佢但系今集又打好多嘅，咁临尾又俾两只即系有啲吉姆头咁嘅嘢追，跟住阿残废赵军主角佢咁啊，佢啊最尾系接到个间谍上咗佢嗰只。龟霸之后喺水嗰边逃走嘛，最尾喺个大厦上高咁啊铲上去咁倒转话冇实冇乜武器啊，咁佢用嗰支唔知系咪星蜡嗰支针可以插爆人哋噶，可以捉住人。 吓、啊， 佢嗰支嘢個 function 好似呢個巴巴托斯條尾咁。 系啊，佢喺度嘢系捉住跟住喺条尾咁样喺后边怼穿佢喎，但系 后边 但系 人噶嘛， 系啊， 好似异形噶嘛， 咁咩样？ 吓吓，但系我支针明明我记得好似之前上一集系我系升立打落地下度接收啲信号，好似整个地图出嚟 喎。哦，即系都硬净嘅。 系啊。 哦。 咁啊，最尾咁又冇事啦，回收到个间谍啦。咁啊，佢系最尾影系开和尚，好似即系点讲啊？是不是用佢超能力咁發光咁同啲信眾講嘢，咁後面嗰隻好似就係上次佢哋攞咗隻精神感應渣鼓，但上次明明見到係爆咗，但唔知點解會俾佢攞咗，即係奇怪嘅嘢。 認得嗰架係咩啦？即係咧係渣鼓啦，即係有角嘅渣鼓啦。 嚇、啊啊，應該係我隻精神感應渣鼓啊。係， 唔知道，但係都唔係咁紅色嘅， 我變咗金色嘅佢整到。 系咯，佢咪嗰只嚟啊？定佢又再整过啊？唔知啊。 我唔知喎，但佢上次唔系话攞咗嘅。 咁啊都。 系，因为佢而家话要攞翻只渣股嘛，因为原本开发呢个渣股嗰、那个我条女咧，即系残废主角嗰边嗰个博士，而家变咗。 攞咗嘛？ 攞咗一头女啊嘛。 系。 系啊，咁啊整唔翻，即系佢研究咗啲渣股整唔翻啊嘛，咁佢而家只残骸上次嗰只就俾咗啲和尚攞咗嘛。 嗯， 唔知啊，总之我唔系好 buy 佢呢个章节，真系玩到唔好睇啊！ 吓，唔系最奇怪，我觉得点解会玩到邪教嘅？突然 系啊， 哦，唔系呢个题材咧本身冇问题，但系你喺高达玩就好奇怪。 系啊， 唔系仲有个时间问题啊，即系佢呢个一年战争之后几个月发生啲咁嘢，好奇怪。 哦， 吓、啊，咁我觉得下一辑整埋磁力王出嚟，咁咪两边咪吓。有啲咩 Wolverine 高达啊，咁有啲里面对冚咁样啦，系咪？咁有啊，有人画 Q 版都画过出嚟啦。 系， 雷神 Wing Gundam 啊，嗰啲系嘛？ 系， 系，系啊，奇怪啊，无端端 捞呢啲玩啦，系咯，好睇啊。 因为怪嘅，佢新猎人，即系你研究啲嘢，但系一变和尚啊，都少可谓咁日本式噶，你觉得系？ 哦，唔系，日本现实上嗰啲新兴宗教啲和尚都唔剃头同埋着西装，你有冇见到啊清水富美家都出咗家啦，有冇见佢变咗师姑？ 冇啊，就系唔会咁咯。 佢都依然系长头发噶， 系 啊，着西服咁佢哋唔会话真系，佢讲就讲话嗰啲系佛教啊或者系道教啊，但系佢哋都唔会，即系可能佢仪式嗰啲咪会着咯，但系佢都唔会话平时着嘅。即 系 佢而家呢啲就变咗系古装啊，大佬。 系佢平时全部铲晒头，个和尚啲驾驶员个和尚嚟嘅。但我奇怪条女又唔使头嘢， 唔知道啊，可能佢 系剃咗啲大咗条睇大喎。 你想象下清水富美家如果剃咗个头嘅咩样？系忍者龟咁嘅样啊？ 系咁腮骨阔个头啊？你话？ 块面阔啲啊？ 系啊， 佢戴翻个眼，整翻条筋喺只眼成系忍者龟啊嘛，我惊啊， 系啊， 梗系唔好搞啲咁嘅嘢啦，因为现代啊嘛，你睇下你哋现代嗰啲，即系嗰啲宗教家嗰啲，佢都唔系着古装啊，系嘛， 系全部着晒正常衫嘅， 系咯，你搵个师傅嚟睇风水啊，着咩嘅？ 套装嗰啲啊， 佢都系着西装嘅， 系 啊， 好唔会着件唐装嘅，好少嘅。 系嘛？会唔会真系个林正英咁真系 道袍咁啊，出晒作晒坛咁烧晒符咁啊？ 冇啊， 咪会咁你可能你做啲仪式嗰阵咪会咯， 系 哦。唔咁你做啲仪式，你神父啊牧师都会有件嘢，咁但系佢平时唔会着住噶嘛，咁搞错啊大佬。 我顶帽唔会戴大雨啊，系啊。 唔系同埋佢哋用嗰啲工具都好现代嘅，咁即系会用索带啊，会用呢、這个嗰啲電鑽啊，咁樣嗰啲，咁都唔出奇嘅。 即係你而家唔會見到個道家嘅師傅係啊，即係搞到阿煙赤行啊嘛，攞嘢攞多啲咁啊，跟住孭住個大 肉出嚟啊嘛，拎用葫蘆， 係咯，會唔會啊？ 唔會。 呢個有料到啊，係嘛？係咯，你真係多嘢攞多啲，把劍飛出嚟，御劍飛行俾我睇，我係有料到。你咁样着咧，我就冇信心啦。你就翻西装好啲。 唔系，同埋今集咧，我唔知点解佢一啲龟霸咧，即系动员魔蟹嗰啲咁细只嘅， 即係佢企埋啲吉姆度咧，佢個頭細喎。即係平時如果你買模型咧，其實大家都知啊，即係你感覺上係一隻正常嘅機動戰士，可以有個頭盔好大個咁成個笠住㗎嘛，正常應該個 size 係。 其實佢係嗰啲未水同人啊，即係其實你如果你買隻 MG 版嘅嗰隻係 啊 重型魔械啦，就佢哋中意叫龜霸啦，佢裏邊就係有個沙鼓嘅 body 入邊嘅 嚇， 即係類似係塞得落啦，你咁感覺上嘅定係 係啊 係啊，但係佢今次影嗰陣時咧，好搞笑嘅，同誒吉姆頭打嗰陣時咧，我覺得個頭細得咁緊要嘅，佢即係好似變咗係縮咗一個碼咁樣 Q 版嗰啲咁嘅體型到。 佢呢個係 Q 版，佢一出咗係嗰啲誒紅霸嚟噶嘛，其實係 係咯， 仲要紅霸孭仔嗰啲喎， 係 係啊。 其实是那些机器的，现在不是以前那些比例是算啦，他喜欢啦，是是啦。即是现在成日这样踩着机器，这些就已经不是很现实的啦。即是现在他这里总之玩到是他喜欢出什么出什么啦，我就我不理他的啦，是啦。不过今集叫由头打到尾就看看咯，是这么多啫，是啦。 嗯。 咁你说这一季咁就完，暂时完的啦，是吧，即又要再续就要下一季的啦，是吧。 啊！如果佢出嘅話，又要下季啦。暫時而家完咗啦呢位。 嗯， 我諗可能佢 爛尾嘅，通常都會即係佢點都會俾個 ending 你嘅。如果佢而家未 ending， 即係佢仲會出嘅。 唔係，因為其實可以追得上公仔書嘅，差唔多，唔知係咪？ 係，唔緊要啊！佢最緊要追上啲模型嘅。 哦，咁佢都係分開逐啲出嘅，而家放耐 咁啊， 幾條線咁啊。 係，好。好，咁有冇补充呢、這 个？就冇啊。 或者其他有冇嘢想讲？有冇咩歧视魔法嗰种想讲埋？一个好似你都有睇系咪？ 我两个啦，第二集睇咗咁啊，阿主角啊揸咗部红色嘅嗰啲咩幻晶骑士啊，跟住佢啲手， 佢哋咁只手脚嗰、那个嗰、那个字幕系 系啊，跟住但系佢即系手脚唔够长咧，咁佢夹掹咗嗰啲即系连。接嗰啲線咧，跟住佢用嗰個魔法嗰兩支槍咧， 綁咗支槍， 跟住連接係啊，連接咗之後咧，佢直接變咗唔係手動，係用魔法咁樣思想控制咁啊。 嚇，係啊，哇！介意勁到粗好機咁啊，真 嚇，跟住同埋佢變咗令到佢啲動作啊，同埋咩比正常勁好多。佢啲機都跳到咁高，佢而家用到可以發揮到，即係點啊？可以即係你當啲 super hero 咁打彈下佢。 係啊，超人咁啊，跳到好高嘅。 系啊，咁啊，佢今集就打只龟啊，只大龟啊，只魔法只大龟啊， 龟， 哈哈，咁啊，咁临尾都系因为佢把剑插咗佢只眼入边咁啊，咁样断咗，咁佢临尾都系用啲魔法咁样响我把剑传啲雷电落去，电个内 电 入边啊嘛， 个脑度， 系啊，电咗入边啊嘛，因为佢话外壳啊太硬啊嘛，咁同埋佢电到佢个即系其实佢嗰个魔法龟都系用嗰啲咩强化魔法令到自己咁坚硬嘅。 吓、 啊，咁佢 都 打咁支撑佢身体 咯。啲发光嘅水晶咁嘅器官嘅，佢话、啊、其实佢咁重咧，本来系支持唔到自己嘅重量嘅，因为佢大怪兽嚟噶，就系大好巨型嘅。 系、哎，成座山咁大。 咁佢话定系如果佢嗰个魔法消失咧，佢自己都会崩溃嘅，即系自己都即系个身体承受唔到嗰個重量，咁同埋佢最尾話個王國係要回收佢嗰個心臟，其實嗰個心臟好緊要。後尾就係佢後來部主角機嗰個腦嚟嘅。 哦， 因為佢其實佢啲機話靠個心臟，其實係都係用呢啲嘢攞翻嚟外整嘅，好似其實佢嗰啲機。 唔係，佢嗰啲就整出嚟嘅，但係佢部主角機嗰部， 我以為 嗰部好似初機咁嗰部咧，即係好似個日本武士咁樣嘅，同佢哋唔同樣嗰部係。是用嗰个嘢改出嚟嘅， 哦， 系咯，但系佢嗰阵时佢成日都系攞啲器官嚟整喎，见到你好似，唔系咩？之前话 唔系，佢哋嗰啲都系啲佢哋话系精灵整出嚟嘅， 哦，咪话未 update 过啊？ 咁呢个就小说啦 ，OK， 咁佢似乎就好似话喺呢度系跟小说多啲嘅嗰个故事，咁佢成个推进啊，同埋佢嗰个热血嘅感觉啊，有个主角冇咁女人嘅，即系你睇其实佢唔女人嘅，即 系 除咗嗰两个女成日揽住话好治愈之外咧，我根本唔觉得佢女嘅，佢做啲嘢好男人嘅。 哦，冇啊， 系，同埋佢又唔理佢哋噶，即系佢成日好似好多女揽住佢，好似好后宫咁啊，你觉得？但系佢冇，佢就唔理佢哋嘅。 嗯， 唔系佢冇 enjoy 我表情咯，好怕丑啊，表情冇啊。 都冇，佢冇怕手，佢冇 enjoy， 佢净系唔理佢哋，净系讲翻正经啊，嗰样嘢点样做嘅？其实咁佢哋又跳翻开，又继续就系、是、 埋安靜嘅。咁變咗同埋佢嗰個做重點啊，呢套嘢啊，真係以翻機械人為主，唔係以人為主嘅。 嗯， 個重點啊，首先係機械人。 系，因为佢而家红色嗰部机，佢临尾用完之后系全部啲 手废啊， 靠断带。 哦，嗰、 那个 唔用嘅，嗰、那个俾唔系嗰个系替翻原本嗰个人揸嘅。佢后屘佢下一集已经开发新机嘅啦，开始有新嘅。佢 主要系就因 为好快， 系因为顶唔到嗰啲即系用嗰啲魔力啊嘛，咁佢要整部可以承受到啲魔力。 即系如果你睇过佢原著咧，佢而家个卡通系加速嘅，净冇水费、嗯， 要快啲搞掂啊！ 系啊，好嘢啊！佢其实打好耐啊，但系佢都咁一集就打完咗啦。咁好爽快嘅故事，亦都冇拖，系啊，好好睇。咁啊，暂时呢套系叫做今季绝对睇得过，同埋我谂系唯一一套系机械人动画今季。 嗯， 系咪都算系唯一一套啦？即系正统嘅机械人动画啦， 正统架势咁啦。 即系我唔计嗰啲女无端端变形，变咗个飞机，变咗个车嗰啲变形少女嗰啲，唔好计嗰啲啦。嗰啲唔知咩嚟嘅，大佬。拍死啊，大佬！睇完啦，好惊啊，大佬。 系。 O K， 嗱，咁继续睇啊。O K， 奇事魔法好嘢，睇完第二集都唔止冇跌，哇，仲更加正。系。咁之后会唔会啲剧情会拖慢？唔知。咁但系似乎跟住开始开发啦，跟住就要去第二个国家度打仗啊。咁，喂，即系似乎就 O K 嘅，继续落啲故事。 嗯。 咁啊，嗱，再追下啦。呢度我好介绍俾大家。好。咁就冇。如果唔系马仔行先啦，我哋讲多几套卡通，我哋都收噶啦。有冇嘢补充？ 系咁多啊！哦， 系啊，咁唔阻马仔住啦，今日要有嘢做啊，其实系咯。 好， 马仔，好，唔该晒， 再见， 好，拜拜， 好，拜拜， 拜拜。 好啦，咁我哋继续吓、啊、报埋其他动画新番啦。 系啦，讲下嘅啫，即系唔够时间嘅啦。如果今个礼拜我哋讲咗咁长嘅情节，我哋叫数下对啦，我哋睇咗啲咩啊？好啦，咁啊，继头先讲咗嘅《骑士魔法》啊，咁条上来都介绍过啦。 嗯。 咁啊，就有一套上来未讲过嘅，叫《来自深渊》啊 ，Make in Abyss。咁咩嚟嘅咧？咁我初以为啊，讲啊讲到好似系咪好 serious 嘅嘢啊？咁又话佢哋落咗去下边啊，上唔翻嚟，话咁应该吓好黑暗。喂，咁你一睇，哇，嗰啲公仔全部好似 Q 版咁样， 系好似嗰套草莓棉花糖咁啊，系 咕噜咕噜魔法阵啊，大佬。 我咁未至于嘅。 未至於係嘛？因為一陣都會講埋竟然而家有第三季啊！係 OK， 咁啊講下點樣嘅一回事。 咁啊係，其實佢個古仔就係話佢哋嗰個地方咧，就唔知點解有個窿嘅。咁咧，佢哋就係要啊不斷咁樣咁落去揾啲古物啊咁樣咁嘅。咁但係嗰個窿入邊咧，就有好多嗰啲好唔知點嘅怪獸嘅。咁同埋呢 個，即係總之一個深淵咁向下發展嘅，一層一層咁樣。 係啊， 佢奇怪嘅地方咧，就係落咗咧，唔可以隨便上喎，因為咁會死喎。係 啦，會出事嘅。 係啦，但暫時未講到嘅。咁啊，講到個佢哋咧喺個過程中遇到啲怪蟲咁樣，好怪古鬼大隻嘅，你睇好似似嗰啲宮崎駿嘢咁喎，嗰啲天空之城撈呢個風之谷。咁佢又有個。突然間有人開咗一個熱線炮啊，打走一隻嘢，咁原來係一個機械人仔嚟，一個又係好似細路咁，但原來機械人嚟，咁啊佢叫同咗佢哋一齊。 唔係佢呢個開頭呢件事咧，有啲似嗰套 Blade 咁啊。 啊，都係有啲。 係。 但係就變咗呢個係得意版。 係啊係啊，咁、啊、又係開完一炮之後暈咗咁樣，又由佢滴翻翻去咁。 嗰炮都幾勁啊！啲樹都融曬啊，大佬。係啊。咪佢咪 Iron Man 嘅咩？佢哋個手掌嘅個嘢射咁樣，其實係 Iron Man 嘅嘛，係咯。咁啊唔知啦，唉，我啊未睇曬第一集啊，我唔得閒啊，因為係。咁啊點樣？後邊講咩嘅？跟住。 哦，咁佢後邊咪講佢哋的咗佢翻去嗰個孤兒院嗰度，咁即係嗰個男女主角都係孤兒嚟嘅。 個男女主角係咪兄妹定咩嚟嘅咧？定姐弟嚟嘅咧？ 嗯，又冇话佢，好似冇话到佢哋系有咩直接 關係。啊 ，OK， 咁点？咁后屘有咩？即系佢都仲未开始嚟个旅程嘅。 吓吓吓。咁咪讲佢哋系即系话想晋级啊，去成即系落心啲咁啦吓。 吓、啊。 咁但系嗰个阿 Sir 都系唔俾佢哋继续去做住先，因为话佢哋未达标吓。啊咁然之後會咪好似後尾到最後尾咪即係想自己試下落去咁樣咁咯。咁同埋佢嗰個機械人本身冇曬電㗎嘛，咁之後佢咪電翻醒㗎咯。 咁、啊、但係嗰個機械人都唔知自己係機械人嚟嘅。 哦、 即係又係完全，佢差唔多完全失憶咁樣，咁佢都係之後、慢慢逐樣自己啲功能咁試咁樣咁咯。咁佢依家就試咗嗰個佢嘅手可以伸到好長嘅。 哦。 係啊，即係可以當繩咁樣爬之類咁咯。咁同埋佢哋嗰個陣就好怪嘅，佢嗰個課室啊，咁我哋平時正常啲課室就向橫發展嘅嘛，即係啲人係越坐越厚噶嘛。 係啲台擺喺地下嘅。係 啦，係啦。佢好奇怪， 系啊，佢喺副一埲墙度咁样， 系啊，系向上发展嘅，咁同埋要即系最高嗰层要擒梯嘅，咁我奇怪，如果一个唔该咁上楼上跌咗一个擦胶落地下咁咪要吓点执咧？ 咁你问佢啦，呢个 系咪地下传翻上嚟咁样？好古怪嗰件事， 类似啊， 咁同唔系一个唔该自己跌 咗底裤啦喂。 咁應該唔會嘅，佢都有個位遮住嘅啩，我諗。咁但係可能一個唔該咁跌死咗，咁點算？佢嗰個講緊你。 佢唔知啊，喺佢嗰個世界係咁噶嘛。係咯，即係佢哋爬山爬石係佢哋個本能嚟噶嘛，點會跌死啫，大佬？ 哦，咁啊係啊，個女主角。 咁 anyway 啦，咁呢套有咩睇？有咩即係好睇嘅地方啊？嗱，啲景啊靚嘅。 系， 不过啲公仔咧就真系，我唔系话画得唔靓，系啲造型咧好鬼细路嘅，好大个头， 你未必接受到， 系一个火柴人咁嘅比例。 讲呢啲古仔， 个身细到好幼嘅。 咁、我其实最重要嗰样嘢都未讲，其实佢呢套嘢就应该系玩呢个黑苏鲁神话嘅。 唔知系咪啦？唉，你向下走呢啲系咯，系咯。 似乎佢讲嘅系咯吓佢。即係佢講到， 再睇先知。 嚇佢下邊 有好多。好黑暗嘅，後尾啲嘢其實係 啊。嗱，佢同埋佢有漫畫版。 但你睇個表面上，我睇個好得意嘅卡通咁嘅，唔係嘅。 係啊係啊，即係如果你及過佢嘅漫畫版最新嗰期咧，佢係講到有隻嘢咁樣，似乎就係嗰啲審判官咁啦之類啦。咁佢有另外有隻怪物咧，就對個女主角做咗啲即係可能其實只係啲小事嚟，可能攞咗佢啲嘢咁啦。咁然之後嗰隻審判官咧係話：哦，你要償還翻呢個債債務，就係要令用你啲身體啊嚟償還咯。即係可能係食咗佢啊咁樣之類咁樣，咁俾翻啲嘢個女主角嚇。然之後個女主角咁就哇咁少少事啫，唔使咁啊咁樣。咁但係佢就係要咁樣執行。咁同埋佢落到去樓下邊應該係有個嗰啲怪物嘅村莊啊，咁佢食嗰啲嘢又好古怪嘅，即係你唔覺得係可以食嘅？啲咩烏蠅湯啊咩便便飯啊咁樣之類咁嘅嘢。咁總之之後落去就應該我諗都係好似小圓啊嗰啲咁樣，咁第三集就開始有啲獵奇嘢啦咁呢套啊，睇下啦嚇啱。如果個畫風啱嘅話，應該都可以睇得去嘅。 唔係佢畫都好靚嘅，不過你要中意嗰啲公仔咯，啲公仔好細路仔嘅。 嗯， 係咯，我唔中意啲公仔啦，唔好意思。好，你唔係你要加速啦，咁講快講多個鐘都唔掂啊。係咁啊，《地獄少女》第四季，咁我瞄過，我真係瞄過啫，我冇成集睇。 哦，因為我都 竟然係 3D 動畫嚟嘅。 吓？ 咁 样， 即系佢系 2D render， 但系其实系 3D 公仔嚟。 哦， 好肉酸。 咁啊？ 啊，你嗱，你睇嗰个其实系个 SP 嚟嘅啫。 啊，系一个 SP 唔觉噶。 唔系 SP， 我净睇第一集。 吓 ，OK。 我冇睇晒啦，我飞嚟睇啦，哇，真系唔得啊，真系唔得，好似啲 game 咁啊。 哦，咁大镬。 系啊，佢嗰个新女主角咧，就哇肉酸到。啊！我呢个就个新女主角死咯，系。 O K。 行个美智楼啊嘛。 吓吓吓！哦，佢唔系女主角嚟嘅，咁都唔算系女主角嘅，但系个不过个主要个故事线系关佢事咁啦。 唔系佢呢一辑算系女主角噶啦，因为其实《地狱少女》从来都唔系女主角嚟噶嘛。 系。 即系佢从来都系坐歪噶嘛，佢每一个短故事都系有嗰集嘅主角嘅，咁但系佢呢个咧就喺成辑都有呢、這个。李治流嘅，咁呢个其实你睇个卡通你都 feel 到呢个真系女主角嚟嘅， 即係金輯啊，話真係唔得嘅，真係唔得嘅，死魚眼啊！大佬啲人 咁大鑊， 嗯，你唔信你睇下 ，OK， 咁我就係 comment 係咁多啫。咁佢呢個第四輯其實亦都有個名嘅，即係佢好似之前咁有名噶嘛，即係佢唔係就咁叫一二三嘅嘛。咁佢好似佢叫咩？ 蕭 家，叫蕭家咧，係咪都？ 嚇，應該係啦。 嚇，即係之前係三鼎啊嘛。 係，佢笠咗嗰樣嘢嘅。 二龍啊嘛。 係啊。 第二輯係二龍啊嘛，第三輯三鼎啊嘛。呢輯第四叫蕭家，我唔知係咪咁讀啊。 嚇！ 一啲都奇奇嚟嘅名字。OK。啊，咁大家中意地有少女朋友可以即管睇下，但系哇，我都咁样嘅金汁死咯，系。 O K， 咁等我睇下，我啊好中意地狱少女嘅，咁睇下佢金汁又。 你中唔中意 C G 做啊？ 唔知道，如果你讲到咁差，真系要睇下 啦。我就接受唔到啦。 O K， 唔系啊，地狱少女就冇咩问题嘅，因为佢就企喺度讲下嘢嘅啫，冇喐嘅。 系。 咁但系嗰个女主角就好唔掂。 哦 ，O K。 啊 ，O K， 咁大家睇下 ，O K。 嗯。好， 咁啊已经做咗，已经抌咗出嚟第一集。 O、okay、K， 好啦，咁啊快啲讲啊，样样都讲少少，唔讲咁多，因为咁可能咩个叫公主准则啊？ 系 啊 ，Princess Principle， 哇呢、這个犀利， 呢套好嘢。 其实這個呢个咧系一个 steampunk 嘅英国诶，這个系咩咧？這个系佢十九世纪定二十世纪嚟嘅咧？我都唔记得咗啦吓。咁啊，总之啲即系比较老啲嘅时代啦吓。咁佢就佢都唔系叫英国嘅。但佢叫阿魯比昂嘅一個，咁即係英國啦， 佢係十九世紀末 啦，係即係二十世紀初咁啦，十九世紀末咁啦，咁啊，咁佢就開頭就話佢假設咗咧，其實佢哋有科學家發明咗一個一樣嘢， 嗯， 其實嗰樣嘢係即係科幻小說裏面作出嘅，唔係佢作出，就係有嗰個物質係要嚟可以遮斷到重力嘅。咁所以咧，佢哋可以做到啲飛空艇出嚟咁嘅嘢啦嚇。 哦。 咁所以佢哋話佢個王國就好大，即係好大勢力，好犀利啊！識飛嘅啲飛船。咁但係咧，佢就中間就兩邊打，即係佢自己分裂啦，就變成咗東，好似東西德咁啦嚇。阿新年形容嘅。 係 咁以倫敦作為一個中間咁樣，咁樣嘅 OK。咁但係咧，佢嗰個女主要嗰個女仔咧，其實就係個公主嚟嘅。 嗯。 咁佢哋有幾個各有即係打得嘅。嘅部下咁啦，你當咁佢平時係翻學咁樣，咁佢總之係講我哋要執行啲任務咁。佢好奇怪，第一集已經係第十三集嚟 喎。 哦，K 十三咁啊，好似我見佢好似寫嚇。咁總之佢就要話要護送有條友去另一邊啦，即係佢東唔知東去西定西去東啊。係。咁但係中間係有啲秘密嘢啦，咁又唔係你表面睇咁簡單啊，咁樣係嗰條友都係有問題嘅，咁嗰啲咁啊唔講啦 ，OK， 呢個自己睇啊 ，OK， 咁似乎要呢班女咧就要做啲好殘忍嘅嘢嘅，其實 係， 咁但係佢哋自己平時又冇乜點喎，又成日喺度飲 tea 喎，你都知嘅，咁你講得呢啲咁嘅皇室啊，又英國咁啊，成日 high tea 嘅喺度見佢哋。咁啊，啲樣咧都畫得幾細路嘅， 文 卡就冇頭先嗰個深淵咁大鑊，但係就係啲係啦，即係啲文卡入面嗰啲啦，嗰啲羅莉啲樣嘅， 冇錯， 係啦，就算連好打得嗰個都係嘅，係啊係， 係 好打得嗰個都係羅莉咁嘅，咁嗰個就犀利嘅，有個小型嘅重力球啊，可以隨時飛嘅佢成。 嗯 即係所以都唔係 set 啲 normal 啦，不過平時都係開槍啊，用刀用劍，即係正常嘅打嗰啲咁咯。咁但係佢係有啲科幻嘅器具可以用嘅，咁你都可以叫呢啲做 steampunk 啦、 嗯、 OK， 即係其中一種嘅都係，咁啊正嘅，我覺得個 feel 啊都唔錯嘅。 係。同埋佢好都主要係 focus 翻喺個單 case 度嘅，就唔係成日翻學行嘢嘅。 系啦，冇錯，都係講一件事。咁件事有啲抽絲剝繭，咁又留意到中間有啲嘅線索啊，咁都 OK 嘅。 嗯， 係啦，咁唔講個故仔啦 ，OK。咁大家自己睇啦，係啦，個 feel 好正。 咪同埋佢一打 跳咗啲啦 ，OK。中間 佢一打嗰陣時咧，唔係咁嗰啲文卡通咁嘅，真係真打嘅嚇。 我真係打，係真係打，唔係變身少女射光，咁啊真係開槍，真係玩呢啲嘅， 真 係 練車啫。 嚟㗎，我哋就 係。係啊，係啊。 特務嚟，好啦，咁啊，好啦，咁啊，中間跳先，咁啊，好啦，講翻上禮拜提過啊，《狂賭之冤》啊， 係冇錯， 即係呢個港島嘅，啊，同阿黃晶講一講啦嚇，咁樣呢邊嚇， 咁其實我覺得佢個路線其實就似嗰啲拉 game 啊嗰啲多啲嘅，即係其實佢每次 都 係自己作一個賭法，一個新 game 就唔係話即係玩 show hand 啊廿一點呢啲嘅，係啦。咁啊同埋咧，對方必定有出千嘅唔使嘅，所以咧其實呢個係賭神嚟嘅，我覺得其實係呢、這個故仔。不過佢係揾嗰啲女喺度，即係同埋全部都係女嚟喎，好得意就係佢啲女同啲女鬥賭，啲仔廢喎全部，咁呢、這個我又覺得佢個設定幾搞嘢嘅，即係佢話佢全部都係啲貴族學校，但係佢哋總之嗰行好，即係好會鼓勵啲人去賭，咁啊賭啊賭到好大喎，大佬即係甚至乎賭命喎嘅夠膽死啊！即係佢第二集就嗰個賭手指甲啊！ 哦、 輸咗要俾人掹曬手指甲， 哇！咁樣 嚇，咁但係咧呢、這個新入嚟嘅呢個轉後生嘅女主角就賭神啦，即係呢個角色啫。咁佢就次次咧都係好似陷入一個要輸嘅危機，點樣反敗為勝？其實佢原來一路已經有曬辦法嘅，同埋之前扮輸，佢又唔係扮嘅，其實佢係要探路。冇錯，佢知道佢嗰個玩法，跟住佢就破解佢咁樣嘅。咁差唔多每集就破一個人嘅，咁其實都幾好睇嘅。 嗯，係佢同埋 咁當然啦，佢哋一倒低係盛起嗰陣咧，就會有啲變態嘅樣出現嘅。所以呢個亦都係佢其中一個賣點啫。 係冇錯， 係好變態嘅啲樣， 好衰嘅。 咁但係亦都有啲鹹鹹地嘅即係成分嘅，即係佢會好高潮咁樣。佢講到係。咁當然佢又唔係點嘅，都係咬下手指咁嗰啲嘅啫，即係做到個樣好衰咁嗰啲咧。咁佢又冇真係鹹嘅，係冇露點冇露嘢。 冇。 咁就有啲性變態嘅成分，但佢唔係露器官嗰啲，即係佢啲表情嘅啫，其實會舐脷啊咁嗰啲咯，嗰啲咯 ，OK， 嗰啲眼變曬，成會發紅光嘅女主角，即係發功嘅就，變態嗰陣會發紅光。咁啊，咁啊，好啦，咁啊，睇埋第二集就玩呢、這個我上次有冇講過第一集噶？ 上次啊，應該冇。 哦，我第一集都冇講嘅。咁總之第一集咪講呢個新轉後生咪去咗度，咁咪俾一個孖辮金毛嗰個老串咁啊挑戰佢，咁結果咪輸咗啦。嗰、那個就嚇衰到好慘啦，又變咗加速啦。即係佢哋話原來輸咗嗰啲人要做 即係做奴隸 做加速嘅。系啦，系啦，好似屍神咁啦，咁啊又要即系叫佢抹地啊，叫佢成咁，即系專登玩你嘅啲人會 系， 咁佢又話想報仇，咁但系冇仇報噶啦，暫時都係。咁啊，第二集又有另一個女又挑戰佢啦，咁啊同佢玩上一次嗰集好得意嘅，佢個遊戲係話而家在場嘅人咧就自己隨意畫啲包剪揼咁嘅牌抌落個箱度，咁佢哋就抽一人抽三隻。咁啊出牌咁，咁但系咧原來個在場啲人咧全部都係嗰個上次嗰個孖辮喎，佢邊手下敗將，所以其實佢啲老弟嚟嘅，佢控制咗嘅，咁所以咧其實佢唔係公平嘅，咁同埋咧係有人打信號咧，俾佢哋去出咩牌，即係畫咩牌，咁原來就係個男主角，咁但係原來嗰個新嚟嗰、那個即係呢個真係女主角呢、這個咧，佢哋根本一早已經識穿咗佢哋嘅。咁但係佢到底點樣破我唔講啦嚇，呢啲講都唔講嘅，咁大家睇啊。總之唔係液晶顯影眼鏡呢咁嘅嘢啦， 唔係咁 cheap 嘅嗰件事。 即係佢有原理，佢都有啲原理嘅。咁大家自己睇。咁啊，第二集咧就玩咩嘅咧？就係原來係平時都係一個平時有嘅遊戲嘅，就係咧你揭牌啊，你揭牌可能例如你揭到梅花四咁，咁佢咧呢、這個就就要再嚴格啲嘅，咁你就要揾翻一樣，因為佢係玩兩副牌，咁你就要直情要開翻都係梅花四，即係四都唔得、 哦，即係要撞翻同一隻。 平時你玩就啊開翻四咪得咯，咪叫一 pair 佢唔得，佢呢個再即係再咩啲嘅，係玩兩副牌。咁點解咧？原來就係佢出千嘅。 哦， 係啊， 即 係點出你唔講啊，講又唔過癮嘅，係嘛？呢啲係嘛？因為呢啲係橋嚟噶嘛。咁所以呢個我唔穿。咁大家睇啊，喂，過癮嘅，佢個點出千都唔奇喎，即係都不外乎落漢之類嘅啫，係講穿咗嚇，係都係呢啲。咁但係佢點破啊？係，你真係諗唔到嘅，你咪睇咯，咪睇咯。咁如果你大家中意睇賭嘅題材咧，啊，你真係你唔好理嚟日本可以真係一個老即係老掉牙嘅題材咧，佢又可以揾到一啲新意嘅。係啊，其實你話個套路，切咁咪即係又係做翻拉 game 嗰時啲嘢啫嘛，咁係咯，但係人又唔同喎，做咗出嚟，係咯， 同埋佢好爽快，因為佢一次鬥完佢啊嘛， 一集就鬥一樣嘢咁樣，之後就完 啦。之後可能會有啲勁敵出現，因為佢話其實呢啲係蝦毛蟹將嚟嘅啫，佢哋話呢啲流嘅啫。佢其實後邊又就係有啲咩四天王嗰啲咁咁嘅學生會嗰啲咧，你預咗係咪？佢成有出過場，佢唔止四天王㗎，佢多好多人㗎。咁嗰人又著到古靈精怪咁啊，有一個係好羅莉秀女咁啊，一定係有啲咁嘅角色嘅。咁佢都有個係男嘅，原來都唔係全部女嘅，都有個係男嘅。咁準佢個學生會長我就要話咁啊，要會一會佢啦，咁犀利咁嗰啲咁。咁啊都好睇嘅，即係佢變咗一個變態嘅校園劇。嗱，香港有冇諗過拍？ 嚇！ 你有冇諗過？有冇諗過拍個校園劇可以竟然係講賭嘅？ 冇啊！ 你冇諗過啦，係咪？咁人哋就有啊，咁所以其實人哋就會不斷喺題材上面咧去撞啊，去諗啲啱啲新嘅元素。咁而今次呢個我覺得幾成功嘅。 嗯， 係啊，大家唔信睇下《狂賭之冤》啊，介紹俾大家。最重要要賣點就係咩咧？就係啲思維構成啊，即係劇本統籌啦。係如果佢哋譯做中文係，係小林係靜子啊，即係其實即係寫開呢個龍騎啊，即係一眾無面超人特攝嘢嗰個啊。 係。 咁以往咧，佢一寫身啲女仔嘢，我唔中意睇嘅。 嗯， 即係正常女仔嘢，包括美少女戰士啊，我都佢完全都唔識寫女仔嘢嘅。但係今次玩呢個變態啊，好得喎。係。不過佢有原著嘅，本身都有原著，即係漫畫嘅，就唔係佢諗出嚟。 冇錯。 咁但係個係啦，但係今次個劇本都係佢做統籌，咁唔係我又覺得幾好喎、啊，做得。 嗯。 係啊，正啊！呢度要推薦。係。係，唔係因為佢有變態啊，係因為佢成個氣氛嗰樣嘢做得唔錯。 係，冇錯。 真系几过瘾嘅，真系几过瘾嘅，虽然变态。 嗯，好。 咁即管睇下无线啦，其实抄到嘅，可以拍得嘅呢啲咩？ 系。 而拍过而家嗰啲咩《赌城鬼英会》咯。 嗯。 嗯。但问题有冇人写到嗰啲桥出嚟咧？ 系。 咁冇咪抄咯，你可以抄嘅吓。 嗯。 好啦，咁啊，再介绍一套再神奇啲嘅。 系。系咪嗰啲咕噜咕噜 咁啊，叫做我你讲嗰套先啊， 啊， 唔系，我讲另一套啦，有一套好得意嘅，就好似上一集咧，蜘蛛侠咁你，咁佢哋其实去答问题嘅，咁都好，咁都可以有个动画，啊，就系有，系咪好出奇咧？即系一个学校嘅抢答队啊， 系， 哇，咁好闷咯，咁啊蜘蛛侠咁啊闷唔闷啊？你话 吓， 因为拍到蜘蛛侠嗰个抢答队咁啊，真系好闷，系人哋 仲特登唔拍。 咁啊，仲会话俾你听咧，原来里边有好多巧妙嘅喎。 系， 佢第一集已经讲噶啦。 即系点样撞个答案啫？ 一个嘅巧妙，唔系你博学啊，有咩就得嘅？你要抢答到先得啊。 哦。Okay、 即系因为你要揿灯嘅。 系。 咁但系咧，佢哋就话啦，原来揿灯咧，唔系你听晒成条题目先揿灯嘅，因为咁你已经系太迟嘅。 系。 亦唔係話咧，你已經啊，我呢個答案我知撳燈，咁你已經係太遲。佢好多時咧係要捉嗰個題目，捉到佢講到差唔多啦。 嚇！啲命放出曬嚟啊！ 捉到佢擺握，估到佢後邊係問乜嘢，咁我就答。 係。 咁同埋答嗰下咧，都唔係話我 exactly 知道答案，係我可能仲有幾秒時間去諗嘅。 係。 因為佢唔係一定要你撳完燈先去答嘅，佢好似話唔知有幾秒。唔知四秒定五秒，咁佢哋就係話咁樣，係咁樣玩嘅。咁你只要你點捉到嗰個巧妙咧，其實就要你識得捉啦。咁初初個男主角咧完全門外漢嚟嘅，但係佢話佢咧唔知點樣第一次玩咧就開始已經領略到嗰、那個即係嗰個嗰樣嘢。同埋佢話佢咧自細係書蟲嚟，所以佢睇好多書同埋識好多人哋唔識嘅一啲好冷門嘅嘢。即係冷門意思即係可能邊首詩其實個作者係邊個嗰啲喎，即係你真係未必知喎，即係佢係真係冷門嘅，唔係講話啲好出名嗰啲人嚇。咁變咗咧，佢話啊，咁佢哋一定要邀請佢入去啦，因為佢嘅即係佢嘅聰明同埋佢嗰個知識係即係佢一定會成為佢哋嘅，即係佢哋話係猜謎王啊，佢叫佢做嚇。咁好得意咧，咁佢個卡通個名咧叫做七，即係 O 咁啦嚇，三 H 咁嘅。咁其實係咩意思咧？佢就話佢就原來有意思嘅，佢後屘即係完場嗰陣話解釋啊，就話其實呢個就係佢哋嗰啲即係玩呢啲咁嘅 quiz 嗰啲即係問答遊戲咧，就係、是、你喺七條中，其實就係贏；你喺三條錯已經係輸啊。 哦， 唔知佢話呢個係一個常識嚟嘅，咁佢就呢個其實就係佢卡通個名。咁所以如果你揾咧，佢有幾個譯名啦，暫時有叫搶答戰爭，有一個叫做猜謎王啊。 咁有啲就會有埋呢個 7O3X 咁嘅嘢喺前面。 嗯。 咁同埋再要介紹就係話呢個女主角啊，有個女主角嘅，其實個女主角邀請個男仔去嘅，其實個女主角自己都係新嘅新人嚟嘅，即係佢哋啱入嗰間學校讀咁，佢就好有興趣嘅對呢啲嘢。咁我叫做深見真理呢個角色咧，其實配音嗰就係川島海河嚟嘅。又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邊個？即係嗰時做過嗰個殭屍女孩嗰、那個，嗯、即係佢哋成班女嘅道士咁捉殭屍嘢，你記唔記得？有個日劇， 哦 嗯、即係佢哋就好似啲林正英咁嘅、 哦， 即係嗰件魔法少女衫咪好似啲道士袍咁。 哦，哦， 嗰個川島海河嗰、那個配音 ，OK 就係咁啦 ，OK， 講、 嗯、 完咗啦呢個檔，係啦。梵蒂岡我哋咪喺上集咪介紹過㗎？ 介紹過。 哦，咁有佢啦，因为都未有睇到第二集啊，呢个咁啊，继续睇啊，好正啊，唔系，其实我立过嘅，但系嗰个就冇中文版，所以我就系立咗一立啫、 哦， 因为我想睇翻个中文版，因为佢系查案嘅大佬，我都唔知噏乜， 系， 咁睇咩先？咁查案咁，我宁愿睇翻有中文字幕先，咁再同大家详讲啫，好冇？ 嗯， 系 ，OK， 追游记 Reload Blast 有冇讲过上个礼拜？好似未啊嘛， 唔系讲过第一集咯。 我有講過㗎喇， 係， 哦，我講過，我搞錯啲，我又未講過，我講過㗎喇 ，OK， 我咩有佢啦，講咗㗎喇 ，OK， 好，咁就 最遊記就冇咩特別的， 嗱有一個特別啲嘅咧，就一個叫時間支配者嘅， 係， 咁其實就係、是、佢好似話係台灣嘅漫畫家嘅作品嚟喎，但係呢個係日本動畫嚟喎， 係， 即係個原作係台灣嘅，係啊，好得意㗎。咁我都係立過啫，唔夠時間。咁但係佢好得意就係話咧，原來嘅有啲即係好似惡魔嘅嘢。咁、 嗯、 佢初初就呃啲人咧，就話你將你嘅時間交俾我咧，佢話可以幫佢時間倒流啊。即係例如呢集個女主角就係話，佢想救翻自己個唔知阿哥定乜嘢，即係死咗㗎啦。咁啊想翻翻唔知一段時間之前，我唔記得幾耐啦，可能幾年㗎都唔知幾耐啦。咁可以救翻。咁但係嗰啲有啲人走出嚟就叫佢唔好，佢話原來咧嗰隻。是騙你的，其實他會食了你的，食了你的時間，即是食了你 的。哦，這樣。 即是騙你的，其實不會可以做到那個東西的。是。那些人出來打低了那隻魔魔的。 哦，打 的。那些怪就是這樣的，就是吃你的時間的。是。啊、那些怪叫計的，就是計劃的計的。是。 OK。 咁、啊、我都不太知道啦，那最奇怪就是那兩條友是什麼人來的呢？原來那兩條友的關係是父子來的。 哦、 但系佢两个好似一样大咁嘅，咁最奇怪佢就话其中嗰个系爸爸嘅，佢话佢个时间系倒流嘅。 哦， 系啊，所以佢越嚟越后生噶，咁啊咪即系奇幻逆缘啊，自己变翻 B B 啊。咁我都唔知佢啊，系啦，咁啊唔知啦，佢纯粹第一集就叫做介绍嘅啫，咁第一样要睇下先啦，因为我都系飞睇啫，系啦。 嗯。 时间支配者系日文嘅，完全系日本动画，但系个原作系台湾咯，台湾漫画家叫做彭杰啊。系一个作品嚟，咁呢个咪特别少少，唔系一个日本嘅漫画家嚟嘅，咁、 嗯、 竟然都会制作成一个即系日本动画，系咪？系咪 OK 啊？ 系， 定系佢会唔会其实系台湾仔？但我又唔觉嘅，我又睇嗰张觉得呢个系日本动画嚟嘅啫，系咯。嗱，咁大家再翻一下啦，我冇详细即系了解过啦，系。 佢话嗰个动画制作系叫咩 Project Number Nine 咁样咁，但系都是日本的動畫製作公司嚟 嘅，係日本製作公司嚟嘅，係啊。 哦，佢呢間公司之前做過嘅就有呢個咩羅球社啊，同埋呢個最近妹妹的樣子有點怪啊，仲、 哦、 有呢個咩線上老婆不可能是女生嗰、那個。 咦？不過咁喎，雖然呢個係台灣漫畫家，但係佢連載嗰個漫畫雜誌係中國嘅喎。 嚇、啊！哦，咁樣。 在漫画行呢本杂志度，漫画杂志度连载，咁同埋佢原来都连咗个日本少年针嘅，咁啊我唔怪得啦， 咁唔怪 啦，都劲嘅，系咯，嗯， okay. 好，咁呢个详细有兴趣睇下，我都系立过啫，系、 嗯、 咯，咁好特别嘅题材的确系，咁啊变形少女唔使讲啦，系嘛，就其实短片嚟，咁啊纯粹间唔中啊抌一条，间唔中抌你而家暂时都抌咗三条出嚟， 系。 咁啲講啲女仔無端端會變飛機變車，我嚇到我真係唔好接受得到。係，同埋新年話變完之後咧，有成架真係變翻架車咁大喎。 係係係，可以坐多人。 機真變變機咁大喎，唔啱比例啊！ 唔知點解。 天地雙龍啊，大佬真係。 多人睇完都好驚啊！會唔會出產品啊？咪真 係，唔知做咩啊？係啊， 係啊，唔知做咩咁出嚟做咩嘅咧？呢個片我都唔係好 get 到啦。哎，咁啊講下咕嚕咕嚕魔法陣啦，係咪整翻呢個咋？ 係， 快啲講啊呢個。 好，咁呢個咧就係、是、其實佢係一個 reboot 版嚟嘅，我暫時睇。基本上佢做翻真係正式第一集嗰啲嘢啫，咁但係當然佢啲嘢啊、啲分鏡嗰啲就全部都執過曬嘅，咁啊靚仔翻啲嘅，即係唔會話咁易會崩啊咁成嘅，即係佢以前嗰套就成日崩嘅，咁但係嗰、那個 咁啊，但以當時嗰個畫工嚟講都 OK 噶咯喎， 唔係即係你話佢， 同埋佢以一套搞笑嚟講唔 OK 咯， 係啊係啊係啊，咁同埋你即係你。一套搞笑嘅崩咁好正常啊，系咪先？即系你觉得佢系搞笑嘅咁。 唔系我竟然都唔知咕噜咕噜魔法就系咩嚟嘅喎，使唔使介绍下先啊？呢个好耐噶咯。 咁啊 ，OK。 咁而家啲人嚟讲好耐啦 ，OK。对我嚟讲梗系好新啦，住年旧嗰度咯。啊，你介绍下先啦，大佬。 其实佢又好似一個咗啲以前啲勇者古仔咁樣嘅啫，即係嗰啲勇者 RPG 啊嚇，就係咁啊，有個勇者嚇史不行咁樣咁啊就話要 嗰個係金毛嗰條友係勇者好似啊， 係阿仁傑啊嘛嗰陣時嘅叫嚇， 係啊係啊係 啊，咁就要去打低個魔王幾力咁樣咁就係咁嘅啫。咁但係 唔係個重點係嗰個女仔啊嘛，講個女仔嘅 係唔係？唔係咁佢咪之後咪出發去要收集同伴先啦。首先當然係要咁佢就話佢有個咩米古族嘅魔女咁樣咁嘅。咁初初我就阿勇者成日以為佢魔女梗係啲嚇巫婆咁嘅樣啊，係嘛？咁之後點知原來唔係， 靚妹嚟嘅， 係啊係個羅莉啊哥莉啊叫做 係 咁啊。其實嗰陣時 揸住個嗰啲一個。我唔知嗰支系咩，一个牌啊，唔知嗰 支系魔法杖嚟嘅。 我知道，但系佢好似个牌咁。 哦，咁佢系有一个即系类似太阳咁，有只中间有只眼咁嘅嘢吓，但 系 嗰个太阳嗰嚿嘢就系、是、浅蓝色咁啊，吓 系 好怪嘅。佢初初咩用嗰支普通魔法棒嘅，即系魔法杖啦吓。咁但係咧，佢臨出門，即係出門口之前，嗰個阿婆就已經叫佢喂，你嗰支冇用啊，用呢支啊。之後佢又初翻嚟唔中意嗰支杖嘅，即係覺得樣衰啊。 勁嘅佢。 係啊。但係佢覺得樣衰啊嘛。咁之後搞一輪，咁終於出發啦嚇，咁就組成咗呢個勇者同呢個魔法師嘅一 team 咁樣咁咯。係。啊，咁之後就開始去周圍。 佢仲有第二啲同伴咩？我成日見佢唔係得兩兜友嘅啫咩？ 哦，佢。你話人類角色好似就都冇乜其他嘅係，有兩個好似類似火箭兵團咁嘅男女，不過就嗰、那個過場嘅嚇，唔係好關事嘅，通常都出嚟做啲白痴嘢。 嗰兩個敵人嚟㗎係嘛？ 競爭對手咯，唔算敵人。 係咯，都算敵人啦，係咯。 咁同埋佢之後有一隻好重要嗰只精靈啊，嗰只風之精靈啊。咁佢又成日會變咗，即係佢好搞笑嘅。佢本身條冇著衫嘅，得件斗篷咁樣笠住嘅啫。咁同埋有條兜當布咁樣嘅。係啊係啊，好鬼搞嘢嘅。咁佢嗰隻嘢咧就 咩嚟㗎？咁係男仔女仔嚟㗎？ 佢冇講喎。咁應該都係仔嚟嘅嚇。咁但係嗰隻嘢就最特別嘅地方咧，就係佢夜晚咧，佢可以變咗一個帳篷咁嘅，就係佢嗰個斗篷咧變長咗之後，可以長到成個帳篷咁樣。咁但係你瞓覺嗰陣時喺度望， 佢好細只㗎。 係，平時飄下嘅，佢啲屎屎魔飲獸咁嘅碌嘅嚇。 嚇！即係唔係人樣㗎？ 係佢都算人樣㗎啦嚇。 OK 咁唔係個重點就係你如果入咗個帳篷瞓，咁你向上望就會望到佢嗰個身體喺下喺個帳篷入面咯。 啊，咁佢變咗帳篷，咁佢點樣去浮喺度？ 係，咁咪喺個頂嗰度。 OK 你一抹大， 都幾方便喎， 見到佢個身。 自動攜帶帳篷喎，幾好喎。 係。 旅行必備啊！呢啲。係 核突咗啲嘢。 大隻嘅咩？ 唔係，好細隻。咁但係你向上望咧，就見到佢下半身喺度啊嘛，喺個頂度。 都理得佢啫。 咁係啦，咁其實佢同埋阿勇者咧，其實佢做啲嘢唔勇者嘅，佢其實似盜賊多啲嘅，即係成日做埋曬。 係咯係咯係咯，我成日以為佢係賊嚟嘅，原來係勇者嚟嘅。 其實佢正職係賊嚟，做埋曬啲嘢閃閃縮縮啊咁樣咁。咁當然佢通常都最嬲尾都會有啲型嘢咁樣，之後阿哥你見到就又嚇，哇好好勁啊，係好冧啊咁樣咁嘅嚇。即系阿哥嚟又成日做啲魔法就， 其实都无聊嘅。阿哥嗰时都几受欢迎噶，嗰时 咁阿哥嚟成日啲魔法又失败又整搞好大镬咁样咁嘅， 系啊系啊， 又神下神下咁样咁都好得意好开心嘅套嘢。 系，唉嗰时好多人睇噶，嗰时兴好兴啊。 系啊，佢呢套都出咗几季啊，其实佢本身， 嗯， 啊。咁同埋唔知道今次有幾多集啦？佢之前係有呢個五啊幾，睇先四啊幾定五啊幾集。 咁其實呢一次即係唔係續嚟喎，係由頭講過嘅喎。 係啊係啊係啊。 OK。 啊呢、這個奇怪啲啊！不過咁佢嗰陣時咩啊嘛，去到打魔王嗰度，其實佢哋係冇打到個魔王啊嘛，走咗路啊嘛。 嚇 ？OK。 係啊，係咁樣完咗咯。 點解嘅？個魔王好勁嘅咩？ 咁我唔記得喎，係唔記得咗係因為勁所以冇打到定係話咩因為佢懶之類咁樣咁就算啦翻去算咁樣。 咁點啊？咁點樣完㗎？定冇完㗎？ 嚇？咪咁樣咪完咗咯，翻咗去咁咪完咗咯。 咁咪完咗㗎啦？ 係啊。 咁佢都冇完成到件事。 係。 哎呦，咁都得嘅咩？ 唔係，咁呢套嘢搞笑啊嘛。 咁樣都得 ，OK。係。好。好啦，咁啊，大家睇啦，睇啦，係而家啲人都冇聽過《咕嚕咕嚕魔法陣》，我驚啊。 嗯。 喂，其實地獄少女都唔記得解釋嘅，大佬，有冇唔知係咩嚟嘅？有啲人。 咁啊。咁確實又真係有可能有人不知嘅。 喂，你淨係解釋地獄少女係咩嚟得㗎啦？好簡單嘅啫。 係。咁。 唔係佢來歷係咩呢回事就得㗎。 係，就係、是。傳說中有個網頁啦，咁你去，即係你首先要好憎一個人，咁然之後呢你去到十二點呢你就可以 login 到嗰個網頁，咁然之後你打嗰個人你好憎嗰個人個名呢，咁就會見到地獄少女就俾個稻草人你，咁然之後佢就話俾你知啊，如果你真係咁想報仇嘅話呢，咁你就解開呢條紅繩，咁嗰個人就會死㗎啦。咁但係之後你死咗呢你都要落地獄嘅。咁樣咯，係，呢個就係最快嘅講解釋咗地獄少女到底係咩嚟。 你話其實我就有呢個能力㗎嘛？ 嚇，係啊，係。係 啊。 你係啊，你就有呢個能力嚇。 我好憎個人，個人會死㗎嘛？我唔使上網㗎喎。 嚇。咁。咁係咯，咁呢套嘢就其實基本上你都係每集睇下啲人點死啦。咁 哇真係睇人點死嘅，唔係講笑係啊， 最有趣嘅。 咁今集呢個女主角又俾人欺凌啦，當然啦，又嚟啦，又玩呢啲啦。 係啊，咁當然佢講翻地獄少女個身世嗰啲都好睇嘅，咁但係呢度即係佢都已經嚇講完佢嘅身世啦，咁仲有啲咩講咧嚇？咁似乎就有 上集又多隻靚妹跟住噶嘛，今集都喺度嘅。 哦，嗰隻谷里有人話係其實佢係嗰隻蜘蛛啊，即其實平時都喺佢嗰個佢嗰間嘢嗰度啦，不過就冇咩，即唔係一個 character 咁咯，你會覺得咁依家就變咗一隻人咁樣成日跟住佢咁咯，咁但係就唔係好確定佢係咪嘅。 嚇 ，OK。 咁 知啊，咁啊大家睇啦。如果轉咗做蜘蛛畫咁就佢 render 又 render 得唔係好，咁我就唔係好得啦。我都話冇搞錯，而家啲 render 做得咁差，我等而家人哋其他卡通進步曬噶咯，而家仲整成咁咁。 咪其實都奇怪嘅， 因為我第一個反應就係、是，點解肉酸嘅？我嗰個公仔咁，我係好靚喎，以前睇地獄少女，我睇個漫畫電腦畫。 地獄少女係 sell 靚啊嘛，雖然佢有陣時都崩咁，但係佢一地獄少女一出場啊嗰啲咁，同埋即係主要都係地獄少女啦嚇，咁嗰啲唔會點樣有問題。 地獄少女就冇肉酸嘅，係 啦 係 啦， 啲都整得靚嘅。咁係點解嗰啲嗰啲其他角色樣咁嘅？ 嗯， 係啦，咁你可以睇下啦，睇下係咪我冇睇錯啊？係咯，咁我睇就覺得係 CG 啊。 嗯， 唔係，其實喐得好犀利㗎啲公仔。Okay. 好， 唔係即係好真係，即係意思佢第一隻手都佢唔係卡通咁啊！你好明顯見到佢係應該係 C G 公仔。 係， 係。 O K， 好，咁就 咁大家睇清楚啦，係咪啦？係咯，係咯。咁係咯，咁我就覺得哇，咁整成咁有少少，即係唔好咁咯，我覺得係咯，係咯。 O K， 咁睇啦，大家。 咁大家睇啦，系啦系啦，咁啊新年都未睇嘅新年集，因为其实未有啊，之前都 系佢14号先出啫嘛， 系系啊，咁我叫做草立咗一立咯，我都冇 7月14做呢个地獄少女， 系7月14唔系农历啊嘛， 嗯 ，OK 好。 好，咁叫做草草讲咗啦，叫做一堆新番里面拣咗一啲我哋觉得啊特别啲嘅题材啊，咁样啦，好啦。讲住先啦，系可能仲有，唔系好多都未讲嘅，其实嗰啲系咁啊，再睇啊，好嘛，再睇再讲啊，好嘛。 嗯，好，再讲。 咁完噶啦，系嘛？ 系啊。 有冇嘢再补充？ 冇啦。 系，啊冇啦，冇。喂，咁使唔使讲下个礼拜有咩？都系冇啲咩戏上咁啊？讲埋呢个。 讲下两套明啲噶啦。 系啦，系啦，主要啲嗰啲啦。下个礼拜做乜？ 咁啊，下个礼拜就有呢、 這个。杀机系咪咧？ 吓、啊？边套？ 原子杀机系嘛？ 原子杀机系啦，冇错。 系啦， 7月20。 即系查理斯花郎再搭啊刀片女啊，系啊。咁今次系 John Wick， 即系表女版 John Wick 咁嘅嗰个表。 冇错。 系啦，咁啊，仲有另外咪邓寇克大行动都做 啦，冇错。基斯道化鲁兰嘅邓寇克大行动。 冇错。 咁就仲有呢個古天樂嚇陳木勝嘅喵星人啦、 啊。嚇、啊！哇！呢套要重點留意啦，係咯。 係。 咁啊，呢個梗係叫不打負責啦，呢、這個。係。即係睇下呢套會唔會好睇過，即係嚇？唔、啊、知啦，唉、哎，真係大塊田嗰套好啲，呢套好啲。你慢慢比定，唉、哎，我恐防睇完都係大塊田嗰套仲好睇啲先死嘅就係，但係咁先死。咁、 okay. 冇话下位做呢啲啫， 系啊。 Okay. 啊，补多句。 咁天星之城系要再下多个礼拜先做嘅，系嘛？ 天星之城系啊，27号先上。系补多句，个邓寇克大行动咧，佢系有几个版本嘅，有呢个 IMAX 同 4DX 嘅。 嗯。 系啊，咁大家可以吓考虑下，可能玩 4DX 都唔错啊。 嗯系，即系啲浪咁冚埋嚟系嘛？ 吓吓，啲船啊咁样，可能有飞机经过震晒啊咁样噶嘛？唔知道有冇啲子弹？ 啲员工咧真系攞住盆水泼你啊！ 吓，有啲子弹喺侧边飞过啊，定系中埋啊？ 有啲嘢飞过，系嘛？有啲气枪啊，卜哇真系中嘢啊！ 其实可能系啲炮谷嚟。 喺炮谷啊，啲斗啊，或者斗枪啊，射唔死人嘅，好有 feel 啊！ 咁同埋好继续嘅呢、這个星际特工嗰个礼拜咧，佢话呢个姊妹肉蒲团啊，都话嗰个礼拜做嘅，依家又话褪到、那個。 哇！咁褪嚟褪去，褪咗几廿次，咁都系咪嘅？ 系啊。 仲有美女变怪兽已经话咗褪到8月添噶啦，呢个期肯定唔啱噶。 系。 7月尾呢个期唔啱嘅，应该。 嗯。 哇！再褪做唔做噶，大佬仲 系咁嗱，仲有呢个京城81号啊，都系呢7月27。 哦，咩戏嚟噶？ 佢似乎就讲到好似系啲鬼片咁嘅。 哦，鬼片嚟噶？ 系啊。 哦，即系中国戏？ 系中国。 哦 ，OK， 唔系好识啊呢个真。 又张智霖又啊，钟欣桐啊，系咪即系阿 sa 咁？我記 錯哦，咦？哦，咁即係唔係大陸戲啦、啊？ 唔係，佢都有啲唔識嘅演員，可能合拍片咁樣。 即 係 合拍啦、啊，係咯，係咯，係咯。 啊，不過佢都話講粵語 嚇。咁乜鬼太子太空艙嗰度係咪都係7月30都有啊？ 係佢講咯，不過唔知啊，佢寫啊係啊。 哦，嗯。不過之前呢個唔關事嚟嘅，係啊，報下啫，係啦，唔係啊，嗰度咩報告怪老師怪怪怪怪都7月28啦，呢度唔要講下咩？ 咦，我呢度又唔見喎。 我唔知啊，可能 有 skip 咗。是有。 是不知道的，其實真的不定的，有時真的。 不過他說優先來的。個22號優 先。 28號就正常了應該。 好。好的。 OK。 好的。那就看看看看看看會再看到什麼東西，下星期好嗎？ 好。 嗯。是的。如果我早看到什麼，我就跟大家再講。 嗯。 是的。 OK。 好 了。那 都有東西講的，下星期看來都。好了，沒了，沒有補充。 嗯，沒了。 好，咁好，咁啊，明谢翻啊，提供咁多资料俾你嘅听众们，多谢大家，咁同埋要多谢翻啊，即系所有嘅合作单位啊，大家有帮手嘅朋友， 系 咪？ 系啊，感谢 嘅台 ，OK， 咁啊，简单啊，简单讲啦，系，好嘛？ 嗯， 好，咁同埋我哋系咪今个礼拜都试下分节啊？咁样， 系冇错，我哋今个礼拜系分节嘅， 试下先，试下先，系啦，好。好啦，咁今个礼拜都唔系好短啦，似乎一路落喺度， 系 系 六礼拜应该都可能 三 四个 钟，都缩咗噶啦，都缩咗噶啦，叫做系啦，系咁，但系我哋唔冇水分噶嘛，其实我哋都冇话嗰啲唔拉加大佬，我哋差唔多急口令咁滞噶啦，大佬系嘛， 系 有好多嘢，其实我哋都叫做复杂，都简单化咁尽量系咁好，咁睇下咁会唔会啦，好啦，咁希望大家中意今集，好，拜拜，下个礼拜见。